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系咁，今个礼拜不打就仲喺日本，咁佢就未翻，咁下个礼拜先翻到，咁所以就就下礼拜先揾埋一齐讲。咁今个礼拜咧，就我同马仔啊讲住先，因为反正今个礼拜咧又唔系话有啲咩大片做嘅 ，OK， 咁都系啲咩鬼嘢泰山嗰啲，即系我谂好老实讲啊，香港观众就唔会系首选啦 ，OK。咁啊，不过嗰啲咩 Pat Pat 当家啲我冇睇喎，系啊。咁啊，水手服机关枪又得一个院做，咁又睇唔到，系啊，冇计啦，系啊。咁啊，都系主要讲下泰山啦。不过咧，有额外就可以同大家即系预先讲讲呢个国定杀戮日，因为嗰个咧其实北美做咗，我哋都知道系咩回事啊。会唔会讲个过瘾啲咧？反而啊， 可能中意啲啊， 系咪会唔会有兴趣啲啊？大家系嘛？大家好恨香港有国定杀戮日噶嘛？啱啱七一啊，即系大家好希望七月一号就国定杀戮日啊嘛，系嘛？最好系咁啦，系啊。咁好啦，咁啊，仲有啲其他嘢啦。咁因为有啲新嘅剧又上咗嘅，咁啊，当然系西剧啦，系啦。咁啊，有一套好得意，即系又系嗰啲杀人嗰啲 cam 咁嘅。咁啊，睇下你听冇睇啊？唔系，佢又拍得几好睇嘅，系。咁有一套嘅动画就犀利啦，係咪史上抄呢个 Ever， 即係唔係平时都成日有人抄 Ever， 唔係抄到足连分镜都抄埋嘅，大家睇过未呢？有叫 RS 计划，嘩，竟然呢係由几多话由几多套嘢度选出嚟话， 係咪佢话500套 啊，500套里面揀五个再揀出嚟精英中嘅精英做出嚟，竟然係神抄之塔啊。咁就都唔好，大家都唔好笑香港嗰啲咩磁能线啊，系咪呢啲啊 ？OK， 系大陆老翻啊嘛， 大陆老翻唔好笑呢啲啦，而家日本仔都差唔几啊 ，OK， 不过 系佢识整转咗个头啊，冇咁样衰啊，但系入边就系咁啊， 即系啦，改头换面嘅，人哋都识做啲，系啦，咁啊咁啦，咁啊又仲有咩？仲有乜嘢噶？仲睇咗啲咩？ 系。哦，甲鐵城啊嘛， 甲鐵城係喎，甲鐵城完咗啦喎，係喎，係喎，係喎，係啦，係啦，咁同埋上個禮拜你咪開口中咧，大家都話就英雄本色啊，哇，犀利啊，真係拍啊， 話冇啲人可以拍到，係做俾你睇， 係連增光都冇埋今次，咁啊唔知咩事啊，但主角係四隻狗啊嘛，佢哋話其實係。 是 其實咪 真有啲狗好啲。 其實 Pat Pat 當家係嘛呢度？ 係咯，真係四隻狗做好啲啊！ 係咯，一隻叫阿 Mark， 一隻叫阿豪 啊，係 咯，一隻叫傑仔啊，係嘛？咁樣 係好睇啲啊，咁樣 好睇啲啊，都有啊，堅叔嘅都係隻狗嚟。咁啊，轉咗揸 Uber 啦，而家現代啲係嘛？唔揸的士啦。 嗯。 Uber 冇得撈，又要重出江湖係嘛？講呢個嘅故事啊。OK。啊！嗰只 pat pat 都有只系跛嘅喎，系喎系喎， 系 有只个啰柚度整咗两个车辘噶嘛，嗰、那个咪阿 Mark 啦，系嘛， 系啊， 系嘛 ，OK， 咁啊睇啊 ，OK， 一阵睇有时间讲两句啊，系咯，咁啊另外仲有套犀利话嚟紧咧，中国都有个超级英雄电影喎，叫《封神榜》喎，系嘛， 系一升咗上边嘅超级英雄， 真系实话佢哋自己讲噶，唔系我讲啊，大佬，我梗系唔 觉得，好似系，而家好似咩戏都话超级英雄嘅， 咁呢套佢哋成 sell 或者超级英雄嚟嘅。 唔係佢好似而家拍親套套有啲咩都話超級英雄， 有特技啊，係啦， 係咪？係啊，有特技啊，有條有膽啊，超級英雄。 之前啲孫悟空佢已經咁講㗎啦，但係呢套係再嚴重啲嘅講得，因為佢直情去同人哋嗰啲美國隊長啊或者 Avengers 啊嗰啲去對比啊， 嗯， 係啊，咁就好笑啊。OK，anyway，、okay, 有時間先啦，嗰啲係提起咗先。OK， 係啊，好好多好多趣聞嘅今日禮拜。OK， 好咁啊，係。咁啊点啊？定系点啊？呼吁下先系咪？咁首先咧，我哋咦点解今日礼拜好似唔见咗有 YouTube 片嘅咁样？咁因为咧，原来咧，我有 YouTube 片已经俾人禁咗啦。 嗯。 咁一唔系全部，就即系可能其中有一条片或者半条片咁啦。咁你禁咗个 account 就唔用得噶啦嘛。 系。 系因为其实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OK。咁其实我哋都已经系用寥寥几幅图咁样，甚至乎有时一幅图嘅啫嘛，讲咗3个钟都系。一如果咁都要俾人整嘅咧，咁啊算啦，咁啊唔搞啦 ，OK？ 都勞煩咗，即係幫佢整片嘅聽眾係咪？咁啊咁煩，咁已經多次被停，又多次再開 account 再搞，咁真係都冇乜意思啦。咁如果有其他聽眾有興趣接手可以啦，係咪？如果唔係算啦，係咯，即係因為其實高迪安嗰邊都有遇過呢啲問題，咁變咗我懷疑有人報串嘅， 嗯， 係啊，我懷疑有人報串嘅 ，OK？ 因為長期咧。 嗰啲 YouTube 片你都知㗎啦，都唔多人，唔係個即係聽眾都未必會睇。 我咪有條友係咁頭係咁舉報，咪會係咁被捉住啦。 咪因為我發覺呢條片仲快過我啊，已經有人上去 dislike 咗。 嗯， 即係我都見到已經即刻撳入去，即係我都係投咗幾個撳入去㗎啦。哇，仲快過我㗎喎。咁係咪應該有人 subscribe 咗，但係其實佢係玩嘢嘅咧？即已經有人 dislike 了，我入身去已經有人 dislike 了，好快手，你身邊一擺上已經有人 dislike 了， 是他很厚弱， 即是你這麼快快到，我想他都沒有聽過內容， 沒有，一見到就是這樣， 一見就這樣，是的，是的，那你有這樣的玩東西的人，那會舉報不奇的，是吧？ 是，有些人是這樣的， 即老實說， 他的時間浪費在做這些東西，平時 如果你這個那個叫什麼話，那個整個十分鐘看完谷木，是吧？ 阿莫 啊，即系如果嗰啲咁都冇事，系咪先？ 嗯，系。 咁佢抌几多图，几多电影片段上去都冇事，咁我一幅图都濑嘢。 嗯， 系嘛？ 系。 咁、即系我 OK 咯，系嘛？即系你同埋有边个节目讲戏嘅，冇任何嗰套戏嘅任何图片或者个 trailer 就好普遍噶啦，好多都直情有播埋个 trailer 出嚟，都有。 系。 系嘛？即有時仲要好笑喎，我俾你撳嗰啲咧，唔係個公仔嚟㗎喎。 嗯。 即我穿埋都唔怕啦。有一次就係Marcos Delta。 嗯。 係邊幅嘢俾佢撳呢？就係、寫住 Marcos Delta 囉。冇嘢㗎，個字嚟嘅啫。 嗯。 係。有一次係咁嘅。咁今次話美國隊長啦，我唔知係邊幅圖啦，因為我唔係我整㗎嘛，我唔知實在邊幅圖。即總之就唔搞咪罷囉。因為其實又點擊率好低嘅嘢， 嗯， 本身即係其實 YouTube 即係又方便又俾多個渠道大家去，即係有心幫我哋 share 嘅朋友可以 share 去，即係容易啲 share， 因為你 YouTube 啫嘛，係咪？即係理論上又冇乜話，又唔使 download 啦，撳就睇啦，咁同埋理論上就人都睇到嘅 YouTube 就，即係你唔知第二啲咁，有啲又唔知點去到某啲地方咯，又 pay 都會困難啲，會咁噶嘛。系咯，咁但 YouTube 一般唔會嘅，一般人應該睇到，即係咁嘅啫，即係大家方便大家，咁但係人哋唔方便我哋啊嘛，係咪？咁anyway 啦，係咯，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大家覺得仲有興趣，即係接呢個嘅接續呢個工作嘅其他聽眾可以嘅，係啦，因為以往我哋都有好幾條 YouTube 片添，有人有時會即係可能大套片大啲咧，都有幾個朋友幫佢整咯，咁大家可以接受，因為真係。需唔需要嘅，但係始終都係要大家嘥時間去搞，係啊，即係只不過可能呢個你就唔使點 edit 啦，我都講明啦，你直情可以淨打個字去或者點都得嘅，如果你唔鍾意落圖，你真係甚至乎你長期用 CY 全面睇嗰個 logo 就算數啦，咁冇嘢啦，係咪？ 嗯， 係咪？我唔知啦，係啦，咁你咪就咁寫住 CY 嗰個太空嗰個呢，咪嗰個其實唔係 CY 全面睇 logo 嚟嘅，其實唔係我哋整嘅，我哋都係網度揾翻嚟嘅，其實都係一個字就真係 sci-fi 咁太空咁嘅啫，睇咁多咁你用嗰幅囉，或者你自己搵個黑底呢，個白字寫住個戲名都得 㗎， 都得㗎 ,ok, 即係直情唔用任何一幅官圖啊，都得 ,ok, 咁我哋最緊要就有個錄音擺上 YouTube,ok, 咁就講先第一，咁第二呢我都呼籲一下，唔係搵主持啦，因為我都知道即係就算再搵多幾個主持呢，其實都係都係同我哋攝下嗰、那個，即係有時攝翻我哋做唔到嘅嘢啦，幫手睇下戲或者其他嘢。我哋繼續係個禮拜做嘅，不如我哋而家試下招募一下啲即係叫接班人啦。接班人就接我哋班啊，即係我哋做濕成集嗰、那個，即係我啊同馬仔啊，係咯。咁啊，我哋都冇可能永遠做落去噶嘛，係咯。咁喺我哋冧低之前，如果即係我哋都即係有人可以接到手嘅，咁咪其他人都可以做囉，係咪？咁咪可以不斷咁有呢個節目囉，唔係一定要我㗎吓。咁真係我講真㗎，我呼籲下即係有冇人有興趣㗎嘛，即係做下接班人呢，咁樣咁有興趣就 email 我又得，咪其實不如 Facebook 啦，唔好 email 啦， Facebook 嗰度係囉，係囉。message 我又好，或者直接喺 Facebook 嗰度話你有興趣做都得㗎，真係冇興趣，真係冇所謂，即係大家試一下啫嘛，係咯。不過就我哋而家係想搵正主持囉，即係你要做曬成集嘅 ，OK？ 咁啊，唔係就係電影嘅，即係你要睇好多嘢，你要諗嗰集節目要，其實都幾辛苦嘅，幾難做嘅，講真係啊。 唔係二啊，從來冇講過係。同埋即係如果又係唔多人，到時就算有人接班，又係得兩個咁，咪又係做死。 嚇、 啊，係咯，即係咁咯。不過我唔會完全唔做嘅，你放心。OK， 係就咁啦。OK， 咁啊招募咗先啦。唉、哎，費事因為啲人又話未必聽到最後噶嘛。我本人諗住最尾至講。好啊，招募完啦。OK， 啊，好咁啊，好啊，講今個禮拜有咩排行榜先？ 係排行榜啊，第一啊，呢、這個 pat pat 當家。 pat pat 當家係第二、 啊、都四百幾場啦， 咪好勁啊！淨即係當然冇上個禮拜天殺第一次上，即係第一日上咁勁啦。 係，跟住第二就天殺啦，地球反擊戰。 佢場次都唔少㗎，都三百幾，差唔多四百場啊。 哈哈，咁啊，第三先係嗰個泰山傳奇啊，森咩啊，森林爭霸。 爭不啦。係 啊。咁啊，呢、這個二百幾場嘅呢套。 我見嗰個 poster 咁得意嘅，係只星星行先嘅。 哦，揾咗佢死先啊！ 泰山跑尾喎，做咩咁嘅？ 唔知啊。 第四 係我哋獅木遊仙境二啊。 第五 非常道義。 第六 係啊，夏女有罪。 係呢個係咩嚟㗎？係韓國片嚟㗎。 係啊，哦，係啊，韓國片之前上個禮拜有啊。呢套好似唔知道都應該有人睇嘅，應該 有咁呢啲韓國片又佢又講啲咩日治時代噶嘛，唔係講現代噶嘛。 嗯，跟住第七又憤怒了大電影， 咦？好似真係麻麻地喎，跌得咁快嘅。 唔係憤怒了係麻麻地嘅，真係。 即係又係第一個禮拜又 OK 啊，跟住就唔得。 係 OK， 但係佢都唔係話好爆啲，平時動畫好爆啊，多數第一個禮拜。 哇！第八位新戲嚟噶嘛？ 係呢、這個天下追擊。 天眼追畫有人讚到好勁啊！大家睇啊，三十二場，我唔知啊，我冇睇過啊 ，OK， 係咪科幻片嚟嘅咧？ 啊，我唔知道，我就知道係啊邊個最後一套戲啊嘛，阿石內卜。 哦哦，係有份做嘅，係啊係啊。 嚇！ 係，咁即係其實都拍咗好耐㗎啦，如果咁講嘅。 係係係。 但係呢套係咪唔係荷里活片嚟嘅咧？ 哦，咁我冇睇資料啫。 歐洲啊，我唔知啊，唔知啊，我唔知喎，我一啲興趣都冇。但係有人講好好睇啊，今日至好睇呢套啊 ，OK， 咁大家去睇下啦 ，OK。 系，跟住第九有呢个塑造传奇， 塑造传奇好，大家做塑嘅朋友啊，记得去睇。 系，第十就呢个鬼屋惊空十六二啊。 咦，喂，咦，佢都跌得好惨、啊。 哦，咁呢啲鬼片系、哦、即系点讲？香港系一段时间啫，即系个后劲唔系冇向到鬼片去。 系，仲有一套嘅，唔知去咗边添。啊，有十九位《水手服与机关枪》卒业， 系得两场嘅，因为。 系啦，咁有呢个嘅所谓千年难得一遇嘅呢、這个天使一样嘅一个靓女啊嘛， 千年好渣啫而家。 吓， 而家日本嚟讲千年好渣啫，而家出亲都唔知几多万年啊嘛。 系咩？ 系佢后面之后出咗啲成日都话唔知几多万年难得一见。 哦， 咁啊，系啊。 即系千年难得一遇好 cheap 噶啦，已经。 系一边好 cheap 啊。哦，阿桥本环奈系嘛？咁老实讲啊，你話佢嗰時靚妹嗰陣咁喺度跳下跳下嗰陣咧，就 sharp 啲嘅。而家大個咗咧，我係覺得好一般噶。 嗯。 上次我話佢咪同嗰個咧，就係做嗰個主送節目嗰個另外嗰個女咧，我好似噶嘛，嗰個成 twins 咁嘅似到。即係嗰次有份做嗰個列車戰隊咧，佢咪有間銀河鐵道咁嘅，即係揸嗰條鐵道嚟嗰個啊，係。 嗯。 大家睇下睇下似唔似啊？係咁嘅質地嘅啫。OK。咁又唔知啊，又講到好靚咁，咪就好似有啲節目咧，而家先係貼金，即係其實呢個女咧好耐㗎啦，係啊，我哋講呢個女咧好多年前㗎啦，即係而家做呢個戲先啊，好開心大發現咁，我真係覺得好笑啊，係你今日先識啫嘛，佢識好耐啊呢個， 係真係好耐， 識好耐啊，使唔使俾個電話你？即係算打啦，即係成日都係咁嘅，但係即係我睇嗰枚娘子就嗰枚娘子啱出道嗰陣，仲係做緊，大家未睇過嘅應該，唔係做緊呢、這個木約怪談嘅再早啲嘅，咁我時話呢個女仔做戲幾好，啲人覺得我傻嘅，同埋話呢個女仔咁樣嘅，唔係其實佢仔咁樣係因為佢短頭髮，係嗰時已經係短髮出道，因為短頭髮，我點到好似仔咁樣？咁係喎，唔係好靚嘅，但係咁啊，做戲好得意喎，好似啲卡通片啲女主角咁喎，即係好生鬼喎，即係完全唔認同。到到幾時認同呢？秘密。 嗯。 哇！秘密講嚟啲修山之作咁滯咯。嚇、啊！你只能認同佢演技啊？ 就咁樣都係香港都係睇啲星大到唔上下先識㗎嘛。 唔係佢係做到一套戲呢已經係即係嗰套戲係好好大嘅。咁咪識囉係咪即係真係好笑真好笑。我真係聽嗰啲節目聽過真係。即係唔知好嬲定好笑。好有冇其他 哦差唔多係11有個叫咩貓咪去哪兒。 咦什麼嚟 我對啲貓嗰啲喇。 哦對貓嘅。是咩日本戲嚟嘅？ 日本戲啊！ 哦，我真唔識喎呢度。哇，得三場啊，大佬邊度做？ 嚇、 啊！一間唔知係咪三場應該嚇？ 應該係啊，呢啲咁嘅片都係差唔多啊，應該。 定係未正式啊？唔係喎，上空咗嘅咯喎。 係，即係話而家日本片同埋仲要講貓啊，更加係呢啲。 唔係呢度其實啱啱今日先上嘅，原來。 嚇、 啊！哦，對 Grand Cinema 打入去，我唔係話佢差喎，我唔係咁意思喎。即意思又係冇人欣賞啊！日本拍啲貓啊，嗰啲係好叻嘅，我全世界拍都冇人夠佢好啊！即我唔敢話唔好，即意思即係呢啲戲邊香港唔知啊！咪但平時唔係都有啲人睇下咩？點樣做三場咁咩？因為冇明星， 唔係 因 為冇明星喎、啊，你睇咩啊 ？OK， 即平時講貓，但係都有個星咁樣，我明白。 啊！ 嚟緊做無面超人啦 ，OK， 下個禮拜 OK， 好啦，講完啦。好啦，咁首先啊，香港嘅觀眾用個腳同荷包投票，咁你可以以作參考啊，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你開始，跟住我開始講下啲戲入面嘅故事啊。咁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故事嘅朋友，熄機。好啦，咁我講咩先？ 講個禮拜都係講 泰山 電影，泰山先啊。 已經唔係咩大嘅，再褪後啊，唔打真係悶到暈咗啦。好，泰山。咁講抵死泰山先，定講泰山先？ 講呢個泰山先啦，咁佢其實呢套泰山都係同其他啲泰山一樣都係唔係講正傳㗎嘛都係之後嘅嘢㗎。 哇呢套啲犀利。我呢套勁過抵死泰山㗎嘛。我抵死泰山都有返多啲泰山嗰啲嘢。 唔係佢仲係做緊泰山㗎嘛因為抵死泰山。 佢呢套一退咗役。佢已經唔係泰山啦大佬佢死唔死呀 是退休啊 退休 但又未坐輪椅啊。 咁又未嘅未去到 Batman, 打斷背脊骨嘅。咁同埋呢開場呢阿珍嘅老婆嚟即係佢已經係返咗去英國仲要呢已經完全融入返去即係文明社會。咁同埋呢佢已經做返佢原本嗰、那個因為其實佢應該都算係一啲貴族嚟嘅即係佢嗰個家族。 是 即係佢爺啊啲成係有即係總之係啲好顯赫嘅人嘅咁佢就唔知叫乜乜三世咁嘅係你諗下係 ok 咁、 嗯 啊、所以佢返咗之後呢直情係啲人仲係當佢即係好似大明星咁㗎喎即係啲人成日都嗰個泰山啊泰山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就好似呢唔係好想承認呢樣嘢咁㗎喎即係最 佢要過去㗎嘛唔想再咩 係啦佢成初咗成唔想再返返去非洲但係都好奇怪我唔知點解 ok 即係佢初頭好似唔想返去咁樣咁老婆又話要跟埋去咁樣話唔去玩咁樣因為佢初初話呢收到一個即係一種信咁啦邀請佢哋去嗰度唔知協助佢哋去開發咁啦剛果去開發咁啦咁佢又當然而家好熟悉當地嘛佢又泰山嘛咁又識好多嗰啲唔同部族嘅語言呀咩咁樣咁所以就話要去協助咁樣咁佢係咁慫恿佢即係佢其實呢邊喺英國咁慫恿佢嗰個就係神盾局局長嚟應該。 Nick Fury 搵佢。 咪即係我又唔好認得呢因為我睇開Samuel Jackson 係光頭同埋單眼咁呢度佢係有頭髮同埋開眼嘅咁咦呢個係咪佢呀總之有個黑鬼咁係佢啦當然。咁佢係一個 doctor 嚟嘅佢應該真係醫生嚟嘅咁但係原來佢又好啲槍法都幾犀利嘅。咁但係就唔打得嘅即係佢唔識功夫唔識即係冇身手嘅。咁總之呢佢結果就三兜友就一行人咁就即係係咪要傾上咁講真係喎影嗰下你突然間咦做咩事突然間變咗好似嗰啲絲綢之路嗰啲咁樣好大個 long shot 咁樣係咪應該要阿傾上開始講嘢呀制隊一行人嚟到剛果咁跟住去到呢第一個遇到唔係咩人係一紮獅子㗎啦。 係舊情人。 我就懷疑同阿泰山而家有一手呀。 是啲舊情人。 我懷疑係啦但嗰度掠頸啊一個頭掠嚟掠去咁樣嗰啲獅子嗰啲行為嚟㗎。咁啊咁啊我懷疑泰山呢以前未見到人類女前呢都係同成班動物嗰啲仔呢一齊及女嘅。 系都系真系沟沟啲动物， 都系沟第啲动物嘅，同狮子一齐嗰啲咪同阿沟狮乸，同河马一齐咪沟河马女咯。所以后屘不闻泰山，抵泰山咪个老婆咪成日食河马，佢都唔介意啊。以前都沟开河马啊，呢套有出场噶喎，啲河马系啊，仲追住阿肥珍噶喎，系啊。 系啊， 想个条仔啊嗱，咁啊， 系 可能有啲咁嘅场面啦，唔系有啊，直情有咩场面啦， 系直头有系， 直情有啊，不过阿肥珍好似唔系好知咩事啫嘛，佢又唔识听嗰啲动物话， 系唔识听佢讲咩， 可能咬佢嗰只就系以前啊泰山条女嚟，我怀疑佢哋河马咁总之佢就好多啲咁嘅嘢啦，咁啊佢初初就冇见到狮子公嘅，啲老襟未出场嘅，最尾至出嘅。狮子乸咧，掠完之后就去咗条村啦，去咗条村就哇，嗰班土人话土人啫，又识讲英文又识，啊后屘打仗仲犀利喎，原来识用枪嘅，即系原来扯嗰班友着啊着个土人，完全系一个现代嘅黑鬼嚟嘅，其实，同埋都靓靓仔仔、靓靓女女嘅，去搵嗰班土人做翻台嗰啲都系啲 OK 样嘅，唔系力骚，唔系成只马骝咁嘅，身形又好靓啊，个样都唔马骝嘅。即係你都知土人嗰啲黑人啊，我哋知好有啲真係馬騮咁嘅大佬，係又黑又馬，佢呢啲唔係嘅，靚靚仔仔嘅個都好明顯係美國仔嚟嘅，嗰班黑妹都係美國妹嚟嘅，都 OK 嘅啲樣都，咁你諗下係咪土人啊呢班啊，真係演員啦 ，OK 飾演土人啦，好啦，咁啊嗰個有個壞蛋嘅喎，個壞蛋係邊位過嚟嘅嗰個壞蛋，我唔記得咗添，即係都係啲出名演員嚟嘅，咁、那個壞蛋呢就好似係嗰個邊鬼道嗰個比利時邊鬼道個國王派嚟嘅。咪咪真有奇人㗎喎。歷史度真係有呢條友㗎喎，大家唔知知唔知。即係頭先講啊 ,Sam Jackson 嗰個角色都係有㗎喎，真係有呢條人㗎喎。即係 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 㗎嘛。唔係華盛頓咁就。唔係個華盛頓，但係真係有呢個人㗎喎，真係有咁嘅人㗎喎。即係又真係打個 Civil War 喎，係啊，美國嗰個 Civil War 啊，唔係美國隊長喎，係，咁呢套戲就加插咗呢兩個即係歷史人物嚟嘅，即係有壞人同埋呢個啊 Sam Jackson 都係歷史人物嚟，啊嗰壞人叫乜鬼嘢我唔記得咗啲，揾唔到有時，哎哎呢度， 係， 嗰叫咩 ？Crystal Walsh，Crystal Walsh 做過咩㗎嗰個演員？ 睇翻資料呢個唔記得。 你唔係睇㗎 ,ok。 係啊。 嗱咁呢個演員佢哋就話好勁嘅，即係搵佢嚟做咁樣。 咁你個表演得唔得呢套嘢 喎？咁、哦、當然都唔錯嘅，不過我就覺得嗰個角色有啲誇張囉、啊 哦。即係點呀，好似你話佢係唔打得大又可以對付佢嚟。 有做過呢個大眼成員有做過嘅，好幾套之前嗰啲，即係嗰啲叫文藝片少少嘅。有做過呢個咩話Green Hornet， 即係青蜂俠㗎喎。 嗯、 做過喎，係唔知啊，係咪做壞人咧？咦，又做過嗰個咩嘅喎？阿 Black Pitt 嗰套叫咩咧？即帶住佢哋去打希特拉嘅。 哦，希魔作咩遇著殺人狂定咩？我記得。 係又有佢份喎，係唔係咁呢個人梗係唔懷疑演技啦，但總之佢就做嗰個壞人。咁但係呢個壞人你以為咩？佢又唔係好打嘅喎，但係佢又真係好奸嘅。咁但佢成日呢用嗰條咁嘅佢話喺耶路撒冷買返嚟喎，嗰條咁嘅十字架嘅珠鏈啊，佢成日可以攞條鏈呢索住人㗎喎，甚至後尾吸 咗嗰啲有條繩索。 唔係繩嚟㗎，一條珠鏈啊，即係嗰啲念珠啊，有十字架，佢可以攞個嘢嚟制服泰山㗎喎，你諗下幾誇張。 即係有神力㗎。 唔知我真係唔知點解係囉，唔通泰山都係左一斜所以咁好打㗎。 唔知啊。如果抵死泰山係應該係有啲動物靈魂保護就咁勁 喎。咁、哦、唔怪得用十字架去制服啦。咁呢度唔係啦，講佢就係個體能係比較好啦。咁呢度個泰山當然啦，佢又唔係話佢好到好勁嘅，即係佢都打唔贏自己嗰隻星星兄弟。 係，都係星星勁佢。 係啊，但你睇個原設定啦，即係睇返小說啦，泰山好耐㗎啦，呢個二十世紀初嘅1901幾年嘅定2020年。 是好久 啊。好耐㗎啦 ,ok? 一個人物嚟嘅。咁佢嗰時設定嘅泰山係可以徒手打死猿人。猿人唔係好打嘅啫，睇原本故事猿人好渣嘅。即係養大佢嗰啲猿人啊，嗰啲種族。 佢可以甚至乎徒手獅子老虎，即係總之係嘥氣咩惡。 係打死獅子老虎佢徒手冇用。 全部都係迷魂鎖啊！即係喺後面鎖住佢頸，話冇嘢夠佢打嘅。即係係我諗佢未打低過呢個暴骨恐龍嘅啫。 嚇、啊！啲對啲動物喺入邊全部都唔計頭啊！ 係佢咁，佢甚至乎咧有動畫咧，佢係同阿 Batman 係一齊嘅。OK， 所以你唔好話唔科幻啊！啲人話因為講泰山咩科，唔係泰山其實個原著小説係入於科幻小説嘅。 系， 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因为佢里边有啲故事咧，系讲到佢去咗地球内里边核心旅行嘅，即系佢嗰啲古仔唔系正常嘅，即系可能佢 系即系奇，有啲奇幻冒险嗰啲啊嘛。 跟住有啲部族，有啲女王咁，又有啲魔法，即系其实佢唔系 exactly normal， 即系可能呢个主角就冇特别，佢唔系话好怪，但系咧佢遇到嘅嘢，即系其实好似 Conan 咁啫嘛 ，Conan 冇嘢咁，但系最好揸把剑，但系佢 系冇魔，但系打啲魔法嗰啲啊， 即系咁样咯。咁其實佢係比較都 fantasy， 就係佢唔係 fantasy， 佢應該佢係科幻，因為我見佢嗰啲文集咪屬於科幻嘅。 嗯， 係，因為佢個原作者咪就係同阿火星嗰個 John Carter 同一個啫嘛。係 係。 你話係咪科幻啦？即係佢嗰啲係有啲叫做劍與星球咁啦，你當嗰種科幻咯，嗰、啲都係科幻嚟嘅。 嗯， 係咯。咁其實咧，甚至乎話咧，超人呢個角色某程度上都係由呢度啟發出嚟嘅。佢話係啊，即係超人嗰邊啊。Superman 啊， 系， 所以你唔好睇小泰山呢个人物咯，即系当 唔系其实讲真，泰山嗰、即系同啲可以指挥动物嗰个元素，咪令到之后啲片去，即系无论动画或者咩啲，好多啲 super 英雄啊嗰啲咁样都有呢啲啊。 嗱，你潜水侠咪又将泰山转一转，不如变咗海底泰山啫嘛，你可以咁理解噶。 系，即系仲要控制啲动物帮佢自首嗰啲啊。 系咯，咁如果你系 superhero 咁。咁當然第二啲就冇控制曬所有，可能控制某種啊，或者咁嗰啲咁咯。即係其實個概念，我覺得其實都係泰山。 係，都係呢樣啊。 甚至乎有啲即係嗰啲咩，你話嗰啲 hunter 嗰啲，即係嗰種嘅，又係喺啲森林度，佢又唔算有超能力，但係佢有好好打嘅嗰啲咁嗰啲嘅，嗰個壞人嚟嘅，不過嗰啲好多都係。咁嗰啲角色會唔會都係一種泰山嘅變種？咁我覺得都應該 係啊，又係咯， 都應該 係。去狩獵啊，或者咩嗰啲咁啊，嗰啲 嚇咁，甚至乎大家成日講嘅呢個 Quine Freeman 即係雷眼殺星，大家可能冇諗過，其實 Quine Freeman 本身阿自由人同阿虎青蘭咧，咪就係阿泰山同阿珍嚟咯。 哦，都係兩個唔同世界咁樣，跟住即係跟佢咁啊。 個故事啊，一嚟都有少少嘅，係啊，都係阿珍就即係阿珍就係現代社會啊，虎青蘭咪一個普通嘅女仔畫畫噶嘛，係咯。咁遇上呢、這個即係有一個好奇怪世界嘅一個人啊嘛，咁你泰山啦，咁呢度就係咁虎青蘭咪遇到 Freeman 即係一個殺手世界啊，咁樣咁即係個，其實個故事嗰、那個你可以話嗰個攝入去嗰個切入點嘅都似嘅， 嗯， 但佢就當然佢改到巧妙咁改咗好多嘢啊，咁好睇，但其實個 origin 你可以都係話係泰山嚟，咁甚至乎你睇到佢畫嗰只時尚療愈都用咗好多嗰時好幾套泰山嘅電影啦，真人電影啦，咁嘅相咧係照畫嘅，有幾幅就係照畫嘅。你見到阿 Freeman 平時啊個頭啊抌嚟噶嘛，即係好似哥哥頭定劉德華嗰啲咁噶嘛。但你見到有時唔知咩立曬後面，其實咧，因為嗰幅相本身嗰個泰山都係嘅，可能喺游園水上咧，咁咪立曬喺後面，咁其實佢照畫嘅啫，一樣嘅，同埋泰山都有把刀嘅，有把刀仔嘅，係啊，有嘅直情有翻曬呢啲嘢嘅。咁當然泰山就冇佢咁奔放嘅，就有著褲嘅，係有塊獸皮嘅，咁啊 Freeman 哋再 free 啲，係直情唔著啊，即係咁。 除曬要係。 除曬咁，但係今次呢套電影就重現翻呢樣嘢喎。 係呢、這個啊，親開又見到佢係屌屌揈啊嘛。 係冇錯，即係嗰個後生嘅真，即係佢回憶入邊，佢回憶嚟嘅啫。呢套反而唔好以為咧，佢係即係由頭講喎，佢直情係後傳嚟㗎啦。 系啊， 不过佢就唔知道做乜咧，成日有时 feedback 翻又即系影翻佢细个点解会俾星星养大啊，咁又影翻到底点遇到阿珍，全部系一嘢嘅咋，即系咁样嘅咋，其实你都唔系好连贯嘅，系叫做翻少少俾你睇，会发梦咁。啊，咁啊后生嗰阵系咯，讲阿珍遇到佢咪佢咪冇着咯，系条条命，佢就系野人咁咯，系唔识讲嘢，系咁不过咧喺原著小说入边嘅泰山就唔简单嘅，即系佢一嚟识得同动物沟通啦。喺動畫版入面啲動物直情識講嘢嘅， 係， 即係佢有語言嘅喎，即係喺小説入面， 嗯， 即係佢可能係動物語言，唔係話講英文啊， 係， 動物有語言喎。你知唔知泰山呢個字點解？原來有意思喎，即係點解叫做泰山？原來喺嗰啲猩猩嘅語言入面咧，即係仲唔知乜猩猩語言㗎 ？OK， 同埋點發到人類嘅聲音出嚟啊？我唔知啊，明明啲猩猩呼呼呼咁嘅啫嘛，佢唔會泰山咁樣㗎，唔會嗌啦。但係總之佢話泰山個名係佢哋改佢嘅，即係佢猩猩係佢自己個族猩猩改嘅，係咩意思？就係白皮膚咁㗎。 嗯。 咁佢哋嗰時話嗰時個小說入面呢，佢哋形容佢係一隻白色嘅猿人啦。 嗯。 當然佢唔係真係猿人啦 ,ok? 因為佢個族人全部猿人嘛，咁佢係白㗎嘛。 嗯。 係咯。就係咁解，泰山就係白皮膚咁嘅意思。佢玩猩猩畫唔係任何一種畫嚟㗎 ,ok? 佢個古仔作嘅啫。就係咁解。咁佢嗰個猩猩阿媽都有名㗎，叫 Kara 嘛。咁你諗到點會有名嘅？ 嗯。 有冇名嘅？其實啲猩猩互相叫大家有冇名，我哋都唔知道。但係喺故事入面係有。 係。 而今次呢套戲佢都有講過，佢嗰隻猩猩阿媽叫 Kara， 所以我唔知佢有㗎。佢嗰啲兄弟全部有名嘅，我唔知佢哋幾時點樣同佢嗌，我唔知佢點樣會有名嘅。但係佢係用個名嗌佢，佢又唔知又識認，我唔知點解嘅。咁而呢套戲入面咧係冇知達嘅。 係，即係冇隻細猩猩。 冇嘅，冇。好多人咧成日。 嗰隻馬騮仔冇咗。 其實嗰隻馬騮仔咧喺套作品入面都唔同名，因為其實原來茲達就唔係原本原著嘅一個角色嚟嘅，其實係嗰套電視劇啊，嗰套電視劇即係七幾年啦，應該嚇，即係麗的嗰時候有做過噶。 係，我個係有隻馬騮仔 係。係咪叫森林之王啊？ 唔記得咗，我就睇過啦嗰次係。 咁嗰一隻角色嗰隻馬騮咧就叫茲達。 嚇！ 係啦，但你睇咧。卡通入面佢都有隻馬騮喎，但係佢啲馬騮就唔係叫做茲達嘅。 喔、 哦。卡通入面嗰隻馬騮再細啲嘅，好似好細隻㗎，袖珍嗰啲㗎，唔係一隻即係佢真人做嗰隻都正常馬騮咁大隻㗎嘛。 嗯。 即係佢卡通嗰隻係企喺佢膊頭嘅細到。 係。 咁但係卡通嗰套都好睇㗎喎，係呀。因為卡通嗰套呢就係嗰啲動物可以同佢講嘅，嗰幾隻炮同佢鬥㗎，成日。 係。 好睇㗎，好睇，唔係佢畫到好真人㗎，好似嗰個卡通好靚㗎畫得。佢成嗰啲，即係佢係揾人咧拍咗啲動作咧，咁佢再畫過嘅，跟住畫嘅，係、嗯、啊，係啊，咁啊變咗即係嗰時都幾，哇，都幾正，覺得嚇唔錯嘅。嗰條卡通都有做，嗰度無線做嘅，如果我冇記錯，係定係定係佢卡通先叫森林之王咧，我真係唔記得啦，係啊，係定係嗰時到真人咪叫泰山咧？我好似到真人就咁叫泰山啊，係 咁叫泰山咯， 係好似林碧做嘅，係啊。咁就當然比較舊啦，咁同埋呢當你夏天呢三十幾度睇呢都覺得幾熱嘅我感覺。即係你影住佢哋嘩成身都係油咁樣，嘩我好怕嗰時一夏天呢就嘩唔好怕你大山好熱啊大佬。我就覺得記得隻主題曲㗎嘛，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一定係喺度企一個瀑布度嗌嘅，即係泰山個招牌就係咧，佢嗌啊，即係佢飛個用嗰啲藤啊飛嚟飛去拉蜘蛛俠，其實我懷疑蜘蛛俠都係抄佢呢樣嘢，即係揦住啲藤啊飛嚟飛去，同埋嗌啊嘛，嗌跟住啲動物就會呼應佢嘅，即係就會嚟嘅，哦咁樣噶嘛，咁啊呢套戲咧都有類似嘅，有呢樣嘢嘅，但係咧佢就。佢最得意就佢冇影過去嗌喎。 嗯。 好冇嘢。 係。 你就離遠聽到唔知道有條傻佬喺度。但你冇影過個主角喺度好有型咁企喺個大佬佢冇搞到唔影。冇理由唔影㗎冇理由你超人射死光唔影㗎超人射出嚟就影人中嘢㗎。即係我唔好明囉就離遠聽到有條傻佬喺度嗌囉。咁跟住阿珍又好開心啦，啊我老公嚟救我啦，咁即係咁樣啦，佢又俾嗰個壞人捉咗嘛，即係佢有成套戲都俾佢捉咗嘅，因為英雄救美嘅本身第一已經，咁就唔止阿珍嘅，佢成個族嗰啲人咧，即係佢嗰啲 friend 嗰啲啊，同埋有啲其他嘅啊，啲黑人就俾佢捉咗嘅，捉佢話翻去做奴隸嘅，咁所以佢就其實又要救翻老婆，又要救佢啲即係嗰啲 朋友。 有啲係佢朋友，有啲就唔識嘅，即係第二啲佢嗰族嘅講，有啲唔識，總之佢要解放。即係唔想俾佢拉晒啲人去做奴隸咁樣啦，即係成非洲大英雄。咁其實佢喺泰山呢，喺佢呢本入面呢，佢已經係非洲嗰個 legend， 佢哋已經有歌仔唱㗎，佢就係所謂個戲名就係 Legend of Tarzan， 就係嗰隻歌個名嚟㗎。咁當然我唔知佢唱乜啦，佢啲土話嚟㗎 ,ok? 咁但佢成個非洲啲人都識唱㗎喎，你大家想像下、嗯、你想像下、嗯、OK， 即係佢呢個非洲嘅拯救即係超人嚟嘅，佢係 OK， 就保護佢哋嘅咁。咁但係當然中間有啲族呢就同佢有仇，咁其實點解呢個奸鬼要捉佢呢？點解無端端要對付泰山？喔、哦、原來佢開場呢就佢去剛果嘅時候呢就遇襲呀，咁就俾一班土人殺曬嗰啲兵，咁但係呢條友呢就有腦呀，咁就同呢個族長呢就交換條件。咁、那個族長其實原來好多鑽石㗎喎， 係 即係原來佢嗰個鬥嗰度呢，佢嗰個山區嗰度佢都鑽石，咁佢就話鑽石對佢啲土人就冇用嘅，即係對個土人自己覺得冇乜特別，爛鬼透明石嚟嘅嘛。咁就佢就知道你啲外面嚟啲人都好鍾意呢樣嘢，咁佢話我可以用鑽石同佢交換，但係你同我帶咗人返嚟就得㗎喇。咁叫佢同佢做咗個咁嘅交易啦，叫佢就原來嗰邊個就係泰山。咁原來點解呢，佢最尾做到尾就有講返啦，咁就原來有咩仇啊，咁原來就話泰山殺咗佢個獨生子，殺咗呢個族長嘅獨生子。咁但係點解會咁嘅呢？咁後尾又再解啦，佢到最尾就解返曬出嚟啦，就原來當年呢就呢一個族長呢個仔就打獵，咁後生仔嚟嘅啫，佢又冇惡意嘅打獵啫，咁但係佢就一戰呢就傷咗呢個養大泰山嗰個嘅星星媽媽，即係個 Kara， 咁叫佢就救唔返啦，即係佢又唔係真係死嘅，咁救唔返，咁叫咗泰山就報仇，咁就同啲族人報仇，咁結果就懟冧咗呢個即係呢個後生仔，咁 捉長個仔啊，對， 又捉長個仔，咁結果就變成世仇，咁所以最後呢佢就決戰嘅，咁呢個都係戰鬥民族嚟嘅，本身都唔差嘅，啲戰鬥力都幾犀利。咁當然咧，以泰山嚟講，佢平時同動物搏鬥開嘅，當然佢啲普通戰士就都唔夠佢打，咁但係就族長原來都好打喎，族長就著到黑炮一樣嘅，係啊、 嗯， 當然冇成套 shoot 嘅，咁佢有個頭粒嚇，有個炮咁嘅頭粒就有爪喎。咁、 嗯、 當然我講到佢特別好打啦，可以同阿泰山成打成平手。咁當然後尾都俾阿泰山制服到嘅，咁最後都咁。咁但係都走唔甩喎，因為所有人圍緊佢嘛。咁但後尾就佢嗰啲咁嘅星星兄弟呢就又嚟啦，即係嚟晒。佢初初就得阿 Sam Jackson 打一支槍嘅，但冇用啦，人哋咁多人咁先。你揸支長槍你肥得幾一個，即係都冇用，叫阿 Sam Jackson 都投降啦。咁但係啲星星再嚟同佢對視嗰度。咁個族長就話你好叻咩？啊、即係你有咩光榮咁樣，佢話即係你殺咗我個仔咁，但係大家都其實係失去咗最，即係佢當嗰個係媽媽嚟㗎嘛，即係嗰隻星星，咁我其實大家都失去咗最重要嘅親人㗎，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其實都係一個悲劇，唔大家都唔想發生咁。咁結果就個泰山同佢講，就話你一同我再喺度前鬥呢，你就斬俾嗰個壞人就走㗎啫，即係佢你以為佢攞咗個雙鑽石走就會滿足，佢話嗰班人一定會返嚟殺曬你全族人，因為你個地就係佢就要嗰個地，即係你以為、 嗯、 你以為好醒即係同佢交易，佢話你就即係好蠢呀，即係你一定會死曬之後，咁你個 Sam Manson 就話我淨可以親眼我見過，因為佢係美國㗎嘛，即係你知美國點樣㗎啦，黑奴嗰啲嘢，佢話佢淨佢即係佢呀，即係當然而家 OK 啦，但係呢啲嘢係發生過喺佢哋身上㗎嘛，佢就話俾佢聽呢樣嘢我可以證實係一定會發生，咁所以就後尾佢就冇講啦，咁結果就放咗泰山走，就泰山去追返救阿珍，咁結果後尾就點搞呢，咁 Sam Manson 都話喂人哋二萬軍隊喺度駐扎，我哋喂得兩頭友葉問都一打十啫，你幾好打咁點打，跟住泰山話唔緊要我有 friend， 咁跟住佢就喺度嗌喔咁你以為千軍萬馬啦，原來得返幾隻獅子乸，跟住掹埋隻專食軟飯嗰隻獅子公，即係佢就老襟啦，即 係得幾丁友嚟㗎。 即係大家唔知唔知獅子乸係負責打獵，獅子公負責食㗎嘛。 係佢係其實係看獅子公好似就係看咗地盤㗎嘛，因為其他獅子你先要打㗎嘛，其實。 試下咗獅子公又係食軟飯有嘅同大家講。所以呢個萬獸之王大家唔好但你搞清楚，喺如果動物世界呢原來係食軟飯係好天公地道的。咁結果呢個係啦，咁就叫曬佢哋嚟，得幾兜友㗎咋，咁跟住嗰啲佢啲兄弟又嚟埋，咁佢兄弟嗰啲族人又唔見喎，得佢個兄弟㗎喎，即係嗰隻星星啊，跟住阿 Sam Jackson 咁話唔係買得幾兜友咁喺度趕嗰啲牛啊，咁就叫呢就令到嗰啲野好似佢又唔係野牛，唔知咩牛嚟，總之好大隻嘅，咁就好多㗎喎，成千上萬成個山都係㗎喎，咁趕啲野牛就衝落去嗰個喺海邊嗰個軍，即係嗰個唔係軍營添啊，有屋有剩㗎。因為嘩屋都俾佢撞冧，叫佢就冇啦，嗰啲軍隊成食屎啊，見到咁樣衝啲牛嚟都 都鬼不成軍啦，咁啊撇啦，咁有啲人上咗嗰只咁嘅後面有個車碌咁嘅船嗰度，咁但係阿 Sam 成日攞住支咁嘅格林機炮咗射鬼佢哋啊嘛，嗰支好大支喎，唔係細嗰啲嚟喎，我話呢支正啊，咁嗰班咗跳曬船，咁結果以為隻船冇人啊，泰山諗住搶翻嗰雙鑽，即係唔係想做乜嘢，即係唔想去帶俾去比利時，我唔記得比利時啊，如果我冇如果我講錯啊 ，sorry 啊，即係唔想帶翻翻佢哋嗰邊個帝國，咩真係咁大劑嘅？ 唔係，因為佢知道有啊，證明到咪會再派多啲人嚟咯。 係啊，咁佢點都要攞翻嗰箱嘢。咁啊，但係咧點知原來嗰個壞人咧就冇離開嗰隻船。咁咪就係話揾頭先嗰條咁嘅念珠啊，啊 係 就索住阿泰山條頸就綁咗喺條柱度。我唔知乜咁樣可以制服到泰山。 即刻冇曬 power 啊嘛！ 我唔知點解，跟住泰山就發出啲好奇怪嘅聲音啊。跟住嗰個人就話：你做乜嘢啊？你嗌救命定做乜事啊？咁跟住佢話：我。叫緊啲嘢嚟，咁原來叫咗啲鱷魚喎，即係成群鱷魚，我懷疑裏面又係有啲係佢前啲女啊，泰山啊， 係爬蟲女唔放過係， 曱甴都唔放過啦，咁泰山都即係可能有呢個 feeling 嘅本色係嘛，即係點樣去制服呢啲動物，唔係制服就係溝曬，全部都係嗰啲女嚟嘅，原來起碼啲乸係，係，原來動物界乸係好緊要喎。 是一人 类啊。不同人类啊。好啦咁跟住咪嗰地咪嗰条友咪俾啲鳄鱼夹咗啦。咁以为泰山都死啦，因为佢叫出嚟啫，嗰啲嘢佢唔係好似卡通入面呢嗰啲嘢係会帮佢㗎喎。 嗯。 即係其实会帮佢係得佢 friend 嗰几个会㗎啫喎。即係其他动物可能你有办法叫出嚟或者引出嚟，即係佢发出啲声音啊，即係可能我咪佢嗰啲声音。咁但嗰啲嘢係冇性㗎喎。 嗯， 即系佢其实同原著系有啲唔同喎，原著人觉得佢好似可以控制到啲动物咁噶嘛， 嗯 可以指挥啲动物咁噶嘛，咁佢又唔系嘅，佢呢度就只不过系 friend 嗰几个就得咁样咯，其他就佢有办法去即系叫做识得点样去操控佢啲行为，咁但系咧，可能啲鳄鱼都会食佢嘅，佢唔系冇危险嘅，咁结果就唔知佢有冇死到船都沉埋，咁阿珍就企喺度，哎呀，佢老公咪瓜咗咧，咁但系佢又唔知做乜突然间好似卡通片咩喺后边出翻嚟啊揽住佢，咁我都吓癫，咁佢几时上咗岸？即系我唔知道，有 变魔术啊！其实去英国学咗， 系直情系好似啲大卫高柏飞嗰啲咧，身都冇湿过咁样，后边走翻出嚟嘅吓，咁样。 嗯， 即系其实头先喺海度打个唔系佢嚟啊，嗰个替身啊。我唔知道啊。OK， 咁总之咁啊，算系叫搞掂咗啦，系啦，咁啊，成个嗰个非洲嗰啲人咪喺度唱晒歌啊咁，咁结果个 Sam Wilson 翻去英国就即系用英国嘅。力量嚟，即係叫做令到佢哋嗰邊就唔，即係比利時嗰邊唔好再去，即 係保護咗佢哋咯。 咁啦，喺度捉啲人去， 係俾壓力佢哋，唔好再喺度咁搞啦。 咁啊，跟住阿泰山竟然就今次就冇離開翻非洲，就仲喺度留咗成年。咁結果佢個仔啊出世啦，最屘個 B B。咁我查翻咧，原來小説入邊係有講佢個仔嘅故事喎，淨係另一個英雄嚟 嘅。嗯， 係啊，而佢個仔嘅故事就再科幻好多。 好。 即係有牽涉到呢個時間旅行啦，咁 就 即係科幻啦，係啦，即係有啲咩嚟自呢、這個即係原始時代嘅人咁樣嗰啲，咁即係冇啦，後面下佢個仔都有老婆喎，但我唔識啊，佢哋唔知咩角色嚟，即係變咗你當係、即係第二代英雄咁樣噶，咁但嗰個就從來都好似冇喺啲咩作品度去。 哦，冇啊，多數第二代都係咩啊？ 係啦，咁呢套戲已經叫做有出世咁啦，即係但係就冇講佢啦，係啦。咁 anyway 咁啊，大家係咪好想睇呢咁樣其實呢如果以前好想去泰山嘅朋友睇完呢套戲呢又會勁失望啦。 係即係你話啲人都唔叫佢泰山㗎嘛。 咪即係鍾意嗰啲人呢呢套戲又俾唔返佢即係以前睇泰山嗰種嘅即係英明。 野性囉冇啊變咗現代人㗎嘛。 即係已經係現代人已經係一個老人嚟㗎其實佢即係你泰山你心目中嘅泰山我諗你最多都係會唔會都係30歲嗰頭度。 是差不多30岁 都。這個都很老的起碼40岁打後的樣 子。即是整到這樣 不知道啊是啊即總之就不得的樣子很老我不知道什麼人還說什麼身形很靚。當然他這套戲裡面的演員都粗到很 fit, 甚至這個演員以前都好像多個軍。但是你說靚那靚不是你練大隻就靚的嘛。 嗯。 即我就覺得不靚的不好意思。 嗯， 即系我就觉得今次揾呢个人演呢个泰山系失败嘅，对我嚟讲啊，即系完全系做唔到泰山嗰个感觉出嚟嘅。 嗯， 唔系即系以往泰山系点，可能真系大家唔知嘅，大家自己 唔系系咪瘦啲咧？希尔本身系感觉上， 唔係泰山就 free man 咁嘅真係。 係啊，我哋話瘦啲啲肌肉結實嗰種類型啊。 你睇翻個卡通嗰個都好似 free man， 不過佢都係嗰啲膚色比較即係啡啊咁樣，但係你個型都成個 free man 咁嘅。你咪想象下 free man 係點樣嘅？ 咪瘦啲， 即係幾靚仔啦，大家。 嗯。 頭髮就比較濃密啦。 嗯。 唔係稀疏噶啦，唔係長高嘅。 嗯、 即係泰山呢唔知點解。 唔知邊個石頭啊你話。 係啦，明明佢喺森林度住，但係佢個頭 knit 㗎喎。 係。 好似日日都有人幫佢理髮咁。唔知點解喎，真係好靚。 有剃鬚啊，乾淨。 冇錯，有剃鬚㗎喎，冇胡鬚㗎喎。係呀。咁好靚仔嘅 ,ok, 咁話咁身形呢淨係嗰啲健身嗰啲啦。 嗯。 即係健身意思就可能你以當時咪真係阿諾舒華辛利加嗰啲囉。是靚嗰啲囉，個樣唔係阿諾舒華辛利加，我樣好靚仔喎，但個身好似阿諾舒華辛利加咁嘅，即係超人嗰啲身形嚟嘅，咁就唔係話你求其搵個鬼佬練大隻嗰種嚟嘅，咁其實當然你真人又唔係冇嘅，有一眾 Kevin Kine 嗰陣 model 都有啲咁嘅身形，都有咁靚仔嘅，都有咁靚仔嘅， 有 咁啊，但係你唔搵嗰啲啦，你搵個咁嘅， 咁啊未必，我啲係做戲又未必做到， 搵個中年脫髮咁仲要留長毛咁，即係。即係你唔生在，不如考慮一下梁國雄議員都可能都升任啊！我覺得係咁啊，係咁啦，係咯。咁啊，至於阿小丑女，即係阿肥珍啦，咁就等佢都冇講係邊個就係小丑女啊嘛。咁當然佢表現唔錯嘅，係啦。當然你冇小丑女咁吸引嘅，始終佢整個好老土 個角色問題啦。 係啦，咁但係佢都好英勇㗎，佢都唔怕嗰個壞人啊，仲成日同佢對抗，同埋佢即係又識得點樣逃走啊，咁嘅都好犀利嘅。咁打就當然唔打得啦 ,ok, 但係佢有好多知識嘅，咁佢亦都識嗰啲土話好多嘢嘅，咁啊 ,ok 嘅，當然佢個表現就唔差嘅，係囉。 嗯，但你話佢變咗，因為佢出過啲後生版喎，無端你話黐咗個頭落第二條女囉。 咪我覺得係喎，嗰個後生都係佢咁嘅樣喎，即係佢話係有個叫 body double, 即係純粹做個身嘅，我唔知係咪嫌佢個身形已經唔係好少女嘅。 係囉，佢算肥㗎嘛，佢女人身形㗎嘛，本身雖然唔係好老佢。 其實佢將 即係廿幾歲都係。 唔係好睇得清楚嘅。我唔知點解佢要搵個 double 俾佢啦，係囉，即係同阿泰山相遇嘅時候係囉。咁但係泰山就另一條友做喎，後生嗰個。 佢靚仔做啊。 我就係以為佢咪搵 CG 將而家條友整返後生嘅。即係唔出奇㗎嘛，你知。 係而家成日都咁啊。 係囉，所以我冇特別留意啦，不過睇返演員表話你一個人 ,ok, 你一個人啦。咁啊同埋嗰個好短嘅，真係 flashback 咁樣嘅啫，所以你唔使理啊 ,who cares?、 嗯、 有人就係話嗰段做嚟做乜，即係其實你既然講後轉咪後轉囉，使乜又 係佢成日喺度跳下跳下又好似寫得咁大嘅，又唔係講之前嘢使乜做 嘅。係呀，都冇關事，即係咪當然佢都有最尾係關佢嗰個星星阿媽點死有關，但係你咪淨係講個星星阿媽咪得囉。 就我一段做一段仔出囉，應該。 識阿珍仔唔使使乜講啊。 唔知啊，睇佢好似我感覺上我預告嗰個都係成日係咁講翻近時嘢啲片咁跳下跳下，所以我開頭估佢都係咁喎。 唔係我馬仔好嘢，我成估到佢係後轉嚟嘅。 係，我睇佢預告已經知道係啦。 同埋你覺得係後轉啊？ 係啊，因為佢啲片段嚟嘅，如果講之前係，我淨係見到佢著到西，即係佢預告有著 有著西裝， 著咗正常，即係有啲英國啲衫，我已經知道佢一定係去咗英國之後先講之前嘅。 唔係，即係我冇諗佢成日後轉咁嚴重啦、啊。即係我諗佢可能係咪講佢去咗英國，成翻咗文明社會呢度咁。即係我以為佢講係由佢後生咁一路講落去啊。我以為，即係我以為順序咁講翻嘅。 即係好似班倫費沙啲咁嗰套。 不過唔知啊，我冇諗佢直情係後轉。係咯。 嚇！ 因為直情係後轉，同埋呢個故事都係作嘅就冇呢個故仔嘅。反而我諗係佢反而呢個都 fit 翻入一啲歷史真正嘅歷史啊，歷史人物啊咁樣玩咯，係咯。 嗯、 就唔係即係泰山嗰種即係奇幻歷險嗰種故仔，咁我唔知啦，咁樣好咩？ 好、哦、係。 係咯，我寧願講入地心咁好睇啲啦。 打啲怪嘢啦。 唔係哥布拉咁咩？ 係。 咪其實你哥布拉都係承接呢啲嘢啫嘛，係咯。 嗯，即係冒險 咯。係冒險咯，係咯，即係個主角就唔係話有咩好勁嘅。即係你相對嚟講，哥布拉有其實冇乜勁嘅嘛，唔係隻手係啲槍。 得支槍嘅嘛，睇不死之身啊，最勁咪話。 佢個不死之身啊，佢死都唔肯死啫。其實 我唔知喎，打到佢攤攤腰，佢轉頭冇事喎，唔知好快就。 我知啊，但係其實佢唔係有個真係，即係唔係阿吳啟華。 唔係冇顯示一個超能出嚟啊，最主要。 唔係真係話佢係可以自愈啊咩？佢話佢可能個 身體復原得比正常快啊咁啫，咁佢咪真係唔會死佢個朵啫嘛？ 係，咁佢冇落日女咁樣打穿咗車衫啊！ 佢冇話佢真係不死㗎，所以變咗呢個唔同㗎，其實佢普通人嚟㗎咋，但係佢表現出嚟就好誇張啦，係咪先？撇都打攣㗎，唔知點解係 咯？係， 唔好理佢啦。咁泰山就好犀利嘅，有好強嘅語言能力啦。佢原著就話佢翻咗英國之後咧，佢話唔知喺幾日之內啊，佢話佢已經學識咗十幾種語言嘅喎，可以， 嗯， 係啊，可能佢森林仲多啦， 係啲動物佢仲多啲款式， 唔知啊，佢總之佢好快就學識咗好多個國家嘅喎，係啊，咁可能呢個係因為佢可能之後啲故事會經即係好多好多 adventures， 有好多好多唔同去唔同地方啦，咁你要解釋到點樣佢都可以同啲人講嘅嘢嘅啫，呢個係， 係， 我諗實質上佢咪即係等啲配音片，即係去到邊其實都係講英文嘅， 講英文啊。 不過你講就講話，其實佢唔係講英文，即係我戲做出嚟講英文啫。其實係阿泰山識講就係啲話，佢就咁樣。咁同埋可能啲動物唔係識講英文，其實泰山係同佢哋講緊動物話嘅。即係 大套嘢做嗰時係講英 文。係講英文，即係你要咁理解，就唔係話啲動物識講嘢，識講人話，唔係咁嘅。表現嚟嘅啫。咁其實泰山有好強嘅語言能力，佢講即係唔係我真係喎，咁佢咁形容喎。我唔係話原著嘅，你自己查翻資料，佢係咁樣形容泰山呢個人物。OK， 咁佢嘅體力啊，嗰樣嘢係超人嚟嘅。 嗯， 係啦，你諗下佢個徒手打死啲大猩猩，你自己諗。 唔係，但你話呢套戲個泰山係唔夠佢個猩猩兄弟打喎。 兄弟打係。 係 啊。係啊，即係其實佢唔係好打到咁嘅。咁如果你多啲人咧，都制服到佢嘅。 嗯。如果唔係都唔會俾個壞人用條鏈去搞掂佢。 呢套咧，其實你不如話佢係有少少識功夫，佢似咁多啲。即係佢唔係有咩好強嘅體力，佢係識功夫，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功夫咧，因為講現實上啊，即係如果你睇翻少林寺啊啲佢哋講翻，其實最早嘅源頭功夫係嚟自同野獸搏鬥嘅方法嚟嘅， 嗯， 係真係咁嘅，嚇，即係後屘先攞嚟同人打啫，但佢最初真係源自人類，即係以前要同野獸搏鬥嘅時代開始。咁所以如果你呢度你講話佢咁樣而練到一身即係好似功夫咁嘅嘢咧，唔出奇嘅，因為佢以前日日就同啲野獸搏鬥噶嘛。 嗯， 係咯。咁所以其實佢係似係一個即係識功夫嘅人多啲嘅呢個版本，就唔係話佢好似以前嗰個嘅，話佢好似體力成都唔係人類咁嘅咩？美國隊長咁咩？咁就冇嘅，冇呢樣嘢。咁所以可能係咪真係多幾個人你都可以撳得低佢？咁又冇話唔可能嘅，因為佢始終唔係有超能力。佢可能有一種搏鬥嘅技巧，即係你咁樣理解。 嗯， 呢個版本我講，呢個版本原本泰山就唔係咁簡單嘅，即係有少少超人嘅。 嗯， 係咁樣咯。咁所以佢呢個版本就冇嘅。其實佢唔如果鬥力鬥成，佢唔夠啲猩猩嘅。咪佢咪成日用啲方法咯。即係如果佢真係要打嗰陣，佢咪揈嚟揈去啊，用啲技巧咁樣咯。佢係有嘅。其實佢打低啲炮嗰啲，佢有嘅。佢初初有講話佢哋回憶入面咧，即係佢仲係野人嗰陣咧，即係佢嗰啲猩猩同只炮喺度打，佢成日用啲藤咧揈嚟揈到好高速咁樣咧，撞埋只炮度，即係等只炮驚。 嗯， 係啊，即係佢係咁噶，即係佢唔係體力嘅，其實佢係有好多技巧，好多嘢用腦嘅。你咁諗，係啊，就咁咯。即係呢個版本你咁理解啦，係啊。咁但其實本來泰山就係近乎超人。 係。异于常人， 唔系话佢超人啦，即系唔系话真系超人，佢唔系超人，但系都有啲异于常人嘅少少，即系都美国队长咁上紧噶啦，我估都 系。 如果唔系都几难同阿蝙蝠侠对拍档啊。嗱，即系你都同啲 superhero 一齐去，大佬做个 show 嘅，你自己谂啊，你自己谂佢系咪一个普通人？唔系普通人嚟嘅。OK，anyway， 咁啊叫讲过噶，系咪？有冇嘢想补充？ 補充 抵死泰山嘅咯，唔係 補充抵死泰山啫。你話芝達咯，變咗阿吉喎，呢個名叫 阿吉係咩嚟嘅？只馬騮嚟嘅。 馬騮嗰只，即係好似芝達咯，馬騮仔嘅角色咯。 O K， 係。 係啊，咁冇啊。咁如果係其實抵死泰山都係咁咯，咪又係同佢阿珍一齊，不過邊一打啲怪嘢之後就。 咪但阿珍係唔係一個考，即係唔係嗰啲咩動物？ 哦，唔係，因為阿珍變咗佢嗰個阿珍係變咗係啲 top model 嘅， 即本來係靚女嚟嘅喎。 係， 唔係肥珍嚟喎，本來係草。 唔係，跟住係嫁俾佢，唔知住一年嘅門變咗只豬咁樣。 但點解會矮咗嘅一個人？ 係啊，唔知咯。但係佢瘦翻就又高翻喎，可以。 都咁。 冇得解嘅呢個嘢。 冇得解啊！佢成日認錯啲河馬係佢嚟噶嘛？你 哦，第一集咪認錯只河馬嘅老婆。 啊！嗱，今集仲唔係做翻出嚟，肯定向仔死大山致敬啊！呢個呢度真人版係嘛？ 係，佢有睇過啊，先會揾只河馬同阿真有對手戲。 係啊，冇錯，阿真跳咗落水，話俾河馬追到爭啲死啊！嗰只河馬肯定係以前仔阿泰山啲女嚟啊！ 嚇，真係唔知啊！咁冇啊！咁抵死泰山嗰陣時睇咧，都係其實佢都係好似即正水少年針嗰啲咁樣，佢係 打嘅， 即一路打嘅係咯，咪一路打咁樣，跟住有武術大會咁喎開頭。 冇錯啊，都係嗰啲黃道嘢嚟嘅，大家唔好以為佢正經玩嘅，唔係，即係佢一嚟鹹濕，二嚟咧就係打嘅，真係打嘅。咁有啲咩例如有啲咩角色嘅咧？ 我咁佢呢度加咗個話，原本喺非洲有個叫阿里巴巴嗰條友好打得噶嘛。即係阿泰山未嚟，即係如果計同佢哋開題神力均等話，兩條友係打成平手嘅嗰條。 阿里巴巴 個樣有啲好似火星異種咯、 啊。嚇、啊！即係唔係人樣噶？ 唔係，係人樣咯。佢啲皮膚黑啲，跟住隻眼又好似，即係如果你火星異種冇咗啲曱甴啲特徵嘅話，咪成個人咁嗰時個樣咪似我阿里巴巴啲嘢好似。 乜佢話佢非洲人啊？點會叫阿里巴巴嘅？ 唔知喎，係整個咁嘅名俾佢。 唔係，好似都係咁上下喎，個日文名好似。唔係，咁又唔係阿里阿拿咁咯，阿拉巴巴咁咯。 係，如果係，如果佢有啲名咪譯咯，不過香港嗰時叫阿里巴巴喎，長名叫。 係啊，香港人唔叫。咁我條 係咁，但係呢個角色係開頭就好打嘅，咁佢中間嗰時候因為話佢哋唔知揾鑽石礦咧，跟住後屘發咗達之後又變咗廢咗。 咪又揾鑽石礦，仲唔係呢套戲？ 系啊，有鑽石礦 咯。呢套戲大量致敬喎，同呢套抵死大山。 系咯、啊，跟住之後咪跟住其餘劇，如果抵死大山開頭咧就最早係中國嗰邊話即係有事嘅，跟住話佢有個咩白華權咯，話要選嗰個咩我好似係即係個阿頭定啲師傅嗰度要打嘅，即係佢有分唔知咩門咁樣，跟住打住佢有人死咗咁樣，好嗰邊咧就嚟揾阿泰山叫佢加入去，即係打個武術大會咁嘅。 咁嗰個叫做咩梁思範啊？ 係梁思範啊，即係阿林保全配音嘅香港嗰時就 係就是、林保全配音。 咁但係講嗰個梁思範又中意嗰個佢哋嗰個即係繼承嗰、那個嗰條女喎。咁就變咗話，如果佢做咗係阿頭咧，咁就唔可以一齊咁樣咯，啲咁啊，咁啊幾嘢咯，咁啊嚟到打咪有咩八寶神拳嘅放波嘅龜波氣功咁咯、 哦。哇，有啲咁嘅嘢嘅。 係啊，跟住打個對手嗰條友又有無端有好似阿樂嗰招咩燥氣彈咁，可以整一個波飛出嚟咁飛嚟飛去喎、那個球。 咪咁佢嗰個所謂中國篇啊，成嗰日連阿泰山都去咗中國嘅。 系啊，咪成班人去晒度，不如打个擂台咯、 哦， 即 系唔系 打个武术大会咁。 哦，就连武术大会。 吓、啊，跟住打完呢度，跟住之后咪后尾系即系阿梁思凡咪直头系即系点讲咧，就逐佢出师门，跟住变咗跟咗阿泰山咁，咪可以同嗰条女一齐咯。 逐边个出师门啊？ 即系逐咗阿梁思凡啊！即系佢唔系再唔系白华拳啲人，咪可以变咗可以同我白华拳咯，佢哋嗰个领导一齐。 我你话嗰个咩连包啊？ 哈哈，即系咁咯，跟住佢咪跟咗变咗跟咗阿泰山过咗去佢嗰边非洲住咯。 咪嗰个连包系女嚟噶？ 咩啊？ 系咪呢个叫连包呢个角色？ 好似系，我唔记得个名啊。即系最紧佢哋啊，头个系女嚟噶。 唔知啊，我冇集集睇啊，有睇过嘅，系咯。 吓， 好搞笑嘅。 跟住之後咪另外有個咩空手道嗰個日本有條友咩白多羅，然後咪跟咗佢拜咗佢做師傅啊。 即跟咗佢做徒弟， 吓、啊，跟住無端幫我徒弟咁咯。跟住之後咪又打好多嘢，跟住又去美國嗰度話，即係有個 美國 有個近時係軍人定 man， 要話以為係阿泰山係佢個仔啊嘛。 嚇、啊？哦，啊、你話佢即係會有個兄弟啊嘛？喂，唔係喎，原來原著都有講過呢樣嘢嘅。有個突然間走條友出嚟，又以為係佢個兄弟，即係人嘅兄弟啊，唔係星星啊。 係。 即係無端有個係啊，原著都有嘅。 嗱，佢呢度講咧就有個妹嘅，跟住話佢本身有兩個哥哥，跟住呢個其中應該有一個，即係佢仲有一個話，其實都係佢哋兄弟嚟嘅，話泰山咁啊，要佢翻去美國，跟住佢美國嗰度佢老豆似一比有錢嘅，好似咁又搞嗰啲擂台嗰啲打摔角嗰啲比賽咁樣，跟住但係呢度又開始出現有個組織咧喺後邊控制啲殺手嘅。 哦，哦， 係啊。 咁啊呢个古仔开始赖到我组织，咁跟住之后咪又系斩咯，跟住又讲嗰啲咩改造人啊，即系原本死咗之后又改造变咗， 咁嘅已经 写出好打得咁咯。 咁但系嗰个系咪真系佢老豆嚟咧？最尾 哦，最尾讲呢个其实唔系佢老豆嚟， 假嘅。 系唔系冇话假嘅，即系认错，其实唔系唔关佢事嘅话，泰山， 即系认错嘅啫，唔系真系佢啲。 哈哈，咁临尾搞掂咗之后，佢又翻翻去非洲再，咁跟住又再出现佢僵尸咯。 哦，系啊，跟住吸佢鬼片啊嘛。 系啊，吸鬼片系啊，跟住又讲佢哋俾阿梁思凡佢哋好似俾啲驱鬼咬咗。 系。 跟住话要唔知几日内咧要攞到，好似系佢哋。即系佢哋嗰个僵尸王嗰啲血啊，即系解到佢哋啊！如果唔攞唔到啲纯粹嗰个僵尸血咧，咁佢哋会变僵尸噶嘛？ 咁佢呢个喺边度发生嘅咧？又去咗边度？ 唔系，佢呢个系嚟到非洲啲僵尸嗰阵时搞咗一轮之后，佢之后再去僵尸住嗰个地方咯，要。 哦。 咁但系其实嗰个僵尸王其实原来又系俾嗰个组织派人之后改造咗，变咗受嗰个组织控制咯。 唔系，但系点解我见佢最后仲有一个叫复制人篇嘅，先系再之后嘅。 哦，跟住打完呢个僵尸，即系呢个僵尸篇之后，就到复制人篇啦。因为佢开头成日谂方法打赢泰山，但系最尾谂到方法就系咪用翻泰山整咗个复制人可以打赢佢咯，谂住。 即系呢个就关翻嗰个美国嗰个事啊。 系啊，呢个就去翻美国嗰边，跟住佢有个女科学家咪整咗个复制人泰山，跟住叫铁面人啊嘛，跟住整咗个。即係整咗個面罩遮佢，但係其實泰山嚟嘅，咁、那個樣都係嘅。咁但係佢話，因為成長嗰個環境唔同，佢用嗰啲嘢咁整，跟住我條友高過泰山咁大隻過去 咯。咁佢都有佢啲技能嘅。 咪有啲 power 咁好大力咯。即係佢本身講其實都出現過啊。即係泰山如果俾人打低咗之後，佢咩啊？佢即係暈咗之後咧，夜晚好似瀨尿咁咧。赖完之后咧，第二日醒翻之后，啲体力回复翻，系啲力量劲过之前噶，会即系好似突然间提升咗战斗力，好似你当进化咗咁啦，你当 咁当然喺度搞笑卡里边啊，唔好问点解啦。 吓，你冇解嘅，咁你有本事可以识嗰啲飞鼠咁嘅嘢都冇可能。 啊，飞鼠嗰个到底卡通入边有冇做 过？唔系佢成日谂啊嘛，打八部神拳嗰阵时候，佢话咩？如果喺空中嗰时俾人放波啊，冇得避啊嘛。 系，哦， 即系你本身跳咗上去，俾人哋出波打你，接唔到弯噶，会中啊嘛。即系谂咗咪个方法，咪好似啲动物咁，系咪好似啲飞鼠咁，即刻可以接翻？ 即系喺个卡通都有做翻出嚟嘅。 卡通有啊。 哦，咁核突。 吓，冇，你唔知咩事嘅，无线做嗰阵时。 我 cut 咗。 吓，你佢冇嘅嗰阵，咁一扯咗有块布咁啫嘛，你当咩？ 唔知道，因為佢原本漫畫成係叫做不文泰山嘅，唔係叫做底水泰山，即係你可想而知佢都係好多鹹嘢。 哈哈，咁佢呢度最尾都係打贏佢嗰個複製人，咁當做即係同埋對付到個組織咁就完㗎啦，套嘢。 嗯。 係啊，咁係咯，都係咁臨尾咪大團結局咁翻返去非洲咁就完咯。如果你講純講咧，其實係我覺得係打反而係打中國嗰段同埋去打殭屍嗰段好睇啲咯。 系， 即系佢去咗，反而去咗美国啊！即系打擂台同埋打个复制人嗰段，反而冇咁好睇嘅。 即系打功夫嗰啲就有啲龙珠咁啊！ 哈哈，因为佢打啲怪嘢喺度会比较特别啲咯。即系你打翻摔角呢，佢真系用翻摔角啲招式打，冇乜特别嘅。 打摔角，反而正常翻 吓。吓，跟住打复制人嗰度又系正常，都系好似临尾都系讲斗力咁样，即系啲 power 咁打嚟打去，大家冇乜嘢，咁又系麻麻地，我觉得系即系打僵尸同埋中国功夫嗰度怪啲咯，因为即系有气功啊，跟住啲僵尸又特别啲啊，咁样嗰啲啊，有回复力啊嘛，咩打开咗又复原啊嘛。 打出觉得嚟，佢又唔系好似筋肉人嗰只啊。 哦，又唔系搞笑啊，正常咁打噶。 系咯，咁啊唔够惯嘅呢个系咯，咁但系话呢个卡片当时咧都好受欢迎噶。 哦，即系无线系夜晚又系好似星矢嗰啲咁，夜晚星期六夜晚做噶 嘛。即系其实喺台湾啊咩，其实佢哋都好受欢迎呢套呢个作品啊。 哈哈，咁其实如果你唔计嗰啲行嘢咩，其实都几泰山嘅套嘢，起码泰山过而家呢套戏啦。 咁如果大家想睇泰山啊，记得睇翻底水泰山啊。 吓，咁但系真人做泰山好似如果新嘅话，好似都冇边套好睇啦，如果系。 即系你话其实真人版不如试下拍翻套底死大山真人版好睇啲啊！ 哦，系点解会即系其他银魂啊咩嗰啲全部火星异种都拍真人版？点解底死大山真系过咗戏咯？最衰 系啦，其实系啦，呢套反而应该几好睇嘅。 吓、啊、好，应该好睇啲啊，唔使咁多咩，你啲特技都好嚟讲，我好过火星异种嗰啲咯。 佢呢套其实都系人造嘅，咩香港都拍到啦。 系咪力王嗰啲咁啊？都冇力王夸添，可能最多整啲动物。 冇，系飞鼠嗰个难整啲啫嘛。 系，我系 阿肥真咁，你揾个适合嘅角色做啦。 要揾两个啊，因为 肥真啊，又要有靓女版，又要有咩啊？ 系啊，因为我肥版啊。 系嘛？即平时嗰个系阿虾头啊。 吓，定细细粒啊？ 吓，细细粒。 细细粒。 细细粒。咁细粒揾个靓版俾我做咧？ 佢唔似啊。 岑丽香啊？ 吓，差唔多啊，应该系。 个样都几似嘅，其实你 系啊，两个都似系啊。 系啊，一个肥，一个其实我都唔觉得瘦啊，做咩岑丽香啊？ 吓，咁冇咁肥啊，再 唔系应该虾头做嗰、那个储翻肥，而家冇咁肥嘛，储翻肥做肥嗰、那个，跟住瘦咯，搵下边个啊？搵下佢成日扮嗰个叫咩？ 哦，徐子 山啊，系咪？或者欣儿都得，你中意啊？都系中意扮徐。 唔系，无线都拍到系要第二睇晒 嘅。啊，咪欣儿咯，欣儿平时做阿肥真系嘛？即系其实佢本来佢俾翻幅相，我睇佢平时佢以前系阿边个啊徐子丹嚟嘅， 系 而家变咗欣儿而家个样啊，得唔得？ 啊， 唔系佢如果睇相都唔使揾徐子丹，欣儿瘦嗰阵都似， 系 都可能正过徐子丹添，唔使揾两个人做啊，其实都系嘛？如果净系出相咪唔使咯，真系欣儿瘦嗰个都啊，你都唔信啊？已經 OK 喎，欣兒做可能最 fit 喎，呢個係啦，真人可以做翻兩個角色都嘛，唔係一個角色兩個狀態， 係， 唔係呢個世界唔係好多人可以同一個人有兩個狀態噶嘛，大佬，卡通又多啫，係 啊， 現實好難噶，係咯， 真係咁遠啊， 係咯，真係佢嚟噶喎，大佬，唔係特技喎，仲要，係咯，咁啦 ，OK， 不過我覺得呢個其實反嚟最值得拍真人版，就冇人拍，可能真係太舊啦。 太舊過氣啦， 係。同埋重點就係佢一路都冇續篇。 嗯，係咁啊！你而家本身日本就算真人版都要佢而家 hit 緊嗰啲嘢嘛，做。 唔係，即係你其實同期嗰啲舊嘢，因為之後都有，一係就翻炒啦，再製作啊，或者點啦，即係叫一路都有啊。 哦，係有本身就算唔係佢反而有啲舊嘢，佢反而揾翻出嚟都出喎，但係呢套反而冇啊，唔知。 舊嘢你意思邊套咧？ 吓、啊，咁掉老师嗰啲咁旧，佢都攞出嚟拍一套电视剧啊！之前 唔、啊、知啊，系咯，地狱老师其实系咪同期嘅咧？同呢套嘢， 嗯， 新啲啊，地狱老师 新少少咯，新少少。 地狱老师应该系咯， 系新再新少少。 系咯，呢套我成日认住几时噶、啊？ 呢套九十年代头 嘅。个龙珠嘅其实都系嗰阵嚟噶， 差唔多啊，好似 系咯，差唔多。所以你变咗你。再舊一陣㗎喇，係囉。 係。 不過唔知呢，如果你睇過呢套嘢嘅朋友一定年紀㗎喇，而家啲人聽都冇聽過到乜嘢啦。 係點知呀， 冇興趣睇呀，係囉。泰山呢個字都冇任何意義呀，對佢嚟講。 喔，冇呀，因為泰山其實係咪真係近代好似真係冇乜邊套好睇嘛，都做唔到個勢佢。 即係呀，其實佢之前都係拍過電影㗎，係呀。有呀，有真人電影，但係冇呀，冇人睇。所以泰山呢個人物啊，應該話呢個人物咧，其實而家啲人唔係好識嘅，其實係啊， 嗯， 即係而家啲人啊，我講係，即係咁嗰時做呢套《底都泰山》，咁我哋梗係識泰山啦，咁而你睇過嗰啲真人版啊，睇過膠有型噶嘛，咁突然間變咗搞笑咁，咁咪覺得好睇咯，即係其實都有少少搞乜鬼咁嘅效果嘅，咁以前睇過有型，你睇佢變咗搞笑，咪覺得好睇，即係如果你一睇呢、這個，唔知啲人覺唔覺得好睇喎？ 系，佢唔识佢呢个好笑嘅。 系咯，即系你一睇就睇呢个精装追女仔第一集，咁你会唔会觉得好睇？ 冇咯，英雄本色我哋就系衬咁样，冇乜搞笑。 冇睇过英雄本色嘅，咁我怎俾你睇精装追女仔第一集？咁你都唔知佢做乜，无端做乜走去个枫林阁度杀人，又话搵错地方，做乜摆啲枪落花盆你都唔知咁？咁你唔知咩事嘅？系咯， 系跟住又话咩俾钱佢话，话冇做大佬好耐嗰啲嘛，跟住曾志偉啊，唔會俾人咩啊？唔會俾人揾槍指住個頭啊！啲啊， 俾人揾手指指住個頭啫。 係啊，揾手指嘅都 係。即係好似呢度咁，咁你係知道阿珍係一個靚女嚟噶嘛？咁你整個肥珍咪真係好笑嘅啫。咁 你唔知嘅咁樣睇咩個肥婆咁樣好笑啊？ 係咯， 係咯，你都唔明要做乜係咯？咁所以好難嘅，你啲又有啲基於前之前嘅嘢，即係一啲即係嗰啲叫咩話？佢叫咩啊？戲房啊？ 嗯， 係咯係咯，你都冇睇過原作咁講咩戲房啊？所以算啦，冇嘅啦，泰山，所以今個禮拜嘅成績係正常嘅，唔係咁多人睇，係啦，明白。 上唔到去啊，泰山呢啲係。 係啦，好啦，咁啊講完未？講完。 講完 就轉講少少國定收入嘅咯，一個就係我哋其實香港就幾時做嘅咧？北美就已經上咗啦。 香港好似都係今個月啦。 今個月？即係你啲七月裏面， 係啊，應該係七月，冇錯。等陣啊，望望先。 唔知啊，因為我嗰個去嗰度咧，佢七月唔知係咪執緊啲資料啊，冇曬嘅。 哦，唔係啊，褪咗下月啊，原來。 褪咗添啊？ 係啊，仲有下月尾啊，8月25號喎，有數。 哇！褪到咁厚？ 係啊。 哦，25號先做，哦，咁使唔使講？講兩句先啦，係啦。 哦，兩句啦，係啊。 係啊，咁好唔好睇？咁我覺得呢集咧，有啲集好睇嘅地方，因為之前嗰啲咧，可能你。第一集我都覺得好睇嘅，但中間嗰集呢，其實呢集先係第三啫，係咪？ 係。 即係上一集呢就講我哋周街走啊，咁純粹有條友好打，好似噴條灑咁樣，有架戰車咁。咁我 報仇嘛，上次嗰個係。 係，但係上一集呢睇下囉，即係叫做有一打囉，即係有個勁人咁囉。但今集呢我覺得佢個故事意義就大好多。咁有人就可能覺得啦，咁你今集無端端就整個女議員出嚟，仲要即係嚟緊係選總統㗎，好似係咪？ 是选总统。 因为他的戏都讲到明是一个大选的年嘛。是。咁玩好明显玩今年是大选年啦。咁是不是其实他又是一套帮希拉里站台的电影呢？咁其实你实质睇就不是的。 嗯。 不是，其实不是的。OK， 虽然他变咗又是整个女人出来咁选。咁因为他里面讲的嘢呢反而就不是好是即是现实那回事啦。即是纯粹就因为话呢个女演员呢後生嗰陣咧，原來都遇過有一次俾人入屋咧，即係又係睇其中一年嘅細路人啦。佢話已經唔知過咗好多年㗎啦，唔知做咗幾多屆，即係唔知過咗幾多年後啊，已經講即係已經發生咗好多次呢個國定細路日嘅事㗎啦。OK， 咁其中有一年就佢成家就遇害啦，咁佢係唯一生還者啊，所以點解佢咁即係要從政啊，同埋即係就係為咗即係當咗選之後咧，就要解除啊，要唔再有國定細路日啊，佢嘅目標。咁但係當然佢嗰啲話咩 New Founding Father 嘛，佢而家即係佢哋話而家叫做佢嗰個新美國嘅，就話嗰啲人就唔會啦，因為佢話呢嗱之前有人話荒謬嘅，話呢個設定即係點會整一日出嚟亂咁殺人，話可以令到經濟好好，即係佢就係話其實經濟唔好所以整㗎嘛。咁人就嗰時係質疑過到底有咩嘢會令到經濟好啊殺人咁。佢今集竟然有講喎，即係叫做有交代少少啦。咁佢就話原來呢殺人就可以推動旅遊喎，咁佢成話咧有啲人咧，佢成嗰啲揾啲新聞咁講嘅啫，就話有好多遊客就嚟專登即係美國啊，即係之前啊飛嚟，就係為咗參加呢個國定細路日， 係有多人嚟啊嘛，佢話 係啊，直情一個旅遊嚟嘅，第一揾錢，咁啊同埋咧佢呢度咧又做咗一個示範咧，就係佢今次咧就有班淘狗輩啊，次次都係仗義妹多淘狗輩啊。咁就有一個黑人嚟喎，佢今集咧好多黑人嘅，即係佢差唔多嗰啲低下階層嘅都係黑人嚟嘅，幾乎。今次係好強烈去講呢樣嘢喎。咁就有一個便利店嘅老闆啦，黑人啦，全部黑人嚟嘅 ，OK。咁就跟住有一個就唔知道由墨西哥嚟嘅黑人後生仔咧，咁啊當然佢唔係新嚟嘅，都嚟咗好耐嘅，咁但係喺佢嗰度打工啦。跟住咧就有一個成日去幫襯佢嘅一個黑妹咧，咁佢唔係好後生噶啦，即係都係你當30歲咁啦，20-30歲咁啦，係咯。咁咁但係咧，佢就特別就係乜嘢咧？呢個黑妹咁平時都係佢個普通人啦。咁但係原來佢好出名喎，就話咧，原來佢每一次咧喺國定曬日咧，佢就會即係當然佢聯同幾個嗰啲咁啦，就自己就揸住架好似救傷車咁，但係佢個十字係黑色嘅，唔係紅色嘅。咁當然佢落曬嗰啲防暴嘅嗰啲架，即係意思即係你見現實嘅救傷車都有嘅，其實即係佢可以落啲架落啲玻璃度咧，啲即係好似個。鐵絲網咁嗰啲咧，即係其實唔係話好大作用嘅啫，不過起碼唔會咁容易俾人打爆玻璃咁，即係咁嘅啫，唔係話係裝甲車嘅，即係人攞槍肥你都係死嘅，咁就話佢只不過即係揸啲救傷車去，即係如果遇到一啲有需要幫助嘅人咧，佢會即係同佢急救咯， 因為佢都話嗰晚咧係所有嘅警察、所有嘅救傷車啊或者醫療都唔會即係唔會運作噶嘛， 係停曬啦。 咁佢就話佢哋就係去做呢啲義工，咁好明顯佢哋真係唔贊成呢個固定收入日㗎啦，好明呢班人真係。咁好啦，咁佢關咩事咧？咁關個便利店咩事咧？原來咧，咁啱啱佢就講之前嗰日啫嘛。咁嗰個有個電話嚟就係、啲保險經紀，咁佢就話咧佢要唔知要加大佢個保險費幾多倍咁樣，即係好誇張喎，即係佢唔會即係唔係好俾得起嘅，咁佢就話我俾唔起嘅，咁點咧？咁原來佢就呢度就解釋咗，就話佢嗰啲即係點解話會經濟好咧？原來即係有好多人喺度咁樣揾食嘅，即係借呢個過年收入咁樣揾食，但全部都係啲不義之財啦，即係佢講係係嘛？唔係講緊係正路嗰啲咯，原來。即係啲衰人嚟嘅，但主要就係借呢樣嘢咁啊揾錢，咁唔怪得啦，係嘛？咁你賣軍火就好多嘢咧，你都未計係嘛？ 係。 即係佢講到就好似 Halloween 咁嘅，有人賣面具，有人成，咁賣面具咧就都係冇問題啊。咁但係你唔覺得嗰啲槍邊度嚟嘅咩？ 係都係買嘅啲武器。 買嘅啦，即係其實佢呢一 即係等於之前第一集嗰時啲防盜嗰條友發達，即係買防盜噶。 啊，都係，咁但係嗰個就純粹解釋咗防盜系統就冇講第啲嘢啊嘛。 係，佢唔係做。個重點唔係講揾錢喎， 冇錯。咁你點解釋到成個美國經濟會好翻？咁原來唔係，原來佢各樣嘢上面咧，啲人都揾到個位可以喺即係呢樣嘢上面揾錢咯，即係保險，即係好貴嘅保險啊，好多嘢咯，係。咁變咗即係其實即係當然佢唔會講曬啦，亦都你唔可以話 100% make sense 嘅。咁但係即係話佢係有講嘅，今集真係有講翻。咁佢就從一個低下階層嘅。即係最低嘅低下階層啦，到呢、這個總統候選人，即係佢係從兩樣嘢嘅咁樣去講嘅，咁而今集中間亦都遇得翻嗰個反抗軍啦，即係一路以嚟有班人地下組織咁樣噶嘛，咁就原來呢班人咧平時唔係國令殺戮友啫，佢哋有喺電視發言嘅，即係你以為呢班人係地下嘅啫，唔係喎，佢平時出嚟講嘢喎，好出名喎，原來，即係完全好似香港嗰啲咧，嗰啲。即係嗰啲反政府嗰啲咧，你平時都出嚟講嘢㗎，係嘛？佢完全係咁喎，所以今集咧，其實你突然間成個 picture 唔同咗㗎，同以前。即係你睇到翻咧，其實佢成個個人受入咗咧，佢個社會裏邊其實係點樣嘅一件事咧？平時係點咧？即係未係個人受入咗係點？以前冇乜講嘅。 係。 以前就好快就已經夠鐘就。 唔係，以前都係夠鐘賴嘢咁樣，跟住啲人就賴咗 好快就響嗰個警號就殺人啦，咁樣咁嘅啫嘛。 系， 佢今集咧系有讲意外嘅嘢嘅，开头讲咗一轮先嘅，系佢唔系即刻就杀嘅，咁当然呢个便利店老板就好嬲啦，就话我唔会俾钱你啊，即系你咁样屈钱吓，即系你仲要拣国定收入之前嗰日先同我讲，即系我唔俾就变咗，即系其实佢系保险嚟嘅，保险嚟嘅， 咪冇得赔咯， 冇得赔，冇错啊，佢个铺头衰硬噶啦， 系啊， 咁佢就話呢我唔走，我都捍衛咗間鋪頭。咁當然嗰個黑妹呀就叫唔好呀唔好呀咁樣。咁你會死呀咁樣。咁佢話我睇下點咁。咁但係呢同埋呢嗰日仲要喎有兩個嗰啲黑妹學生即係著學生裝喎真係偷嘢。咁佢就梗係俾佢哋捉住啦捉住但係佢仲好串咁樣喎。佢你唔好以為佢好驚喎一啲都唔驚。咁就總之就後尾就俾個黑妹即係敗返去啦。佢初就因為佢男人嘛就話佢又嗌佢非禮咁但係黑妹話佢我唔會飛你嘅話，咁你要交翻攞翻啲，就係佢偷咗啲糖嘅啫，即係佢唔係錢嘅問題，所以嗰樣嘢就會搞事。咁佢咪叫佢今即係聽日過年收嘅，醒定啲。咁其實嗰兩個人後屘真係有人復出嘅，係啊，係啊。咁所以你睇今集咧，其實佢係從翻一個現實啲個街頭嘅角度去講嘅。所以今集我又覺得 OK 喎。咁結果呢個便利店老闆咧，其實做咩咧？就原來通宵就喺佢個便利店嘅。嘅屋頂，即係其實佢得唔知兩層咁嘅啫嘛，咁喺上面就成好似你平時睇嗰啲喪屍片咁咧，咪揸住 台走上屋頂，我守住咁攞長。 冇錯啦，三張凳仔去釣魚咁，但係佢就喺度揸住長槍，咁啊總之有咩人接近佢射咯，嚇。咁但係佢初就諗住自己嘅啫，咁結果佢嗰個幫手嗰、那個，即係佢收留嗰、那個即係墨西哥嚟嘅黑人，就走埋嚟幫手啦，你當下即係報恩咁樣，咁啊兩個咁結果後尾就當然有人嚟復出嘅，但係佢就趕走咗嗰啲嚟復出嗰啲學生啦，即係嗰啲好屎嘅啫，其實學生嚟嘅啫嚇，佢懶咩咁，但係總之肥佢都走，其實好怕死嘅嚇。咁初初走咗先嘅，咁就後尾總之就因為佢哋守住喺上面咧，就後尾因為阿女議員咧 就原來有人想暗殺佢，就借呢個國定殺戮日。因為其實佢本來應該冇事，因為佢成匿埋啲政府大樓入邊嘅，咁佢冇嘢，好安全，落曬鋼閘嘅，你都冇人殺到佢。原來就係政府入邊嘅人想殺佢，因為話佢如果俾佢贏咗咧，即係當然因為呼聲都好高嘅，就如果佢贏咗咧，真係有機會推翻呢個國定殺戮日。咁所以就想殺咗佢借呢一日。咁結果就龍女雞咧，有啲人就內部都唔係個個啊，有一兩個夠啦，就殺曬所有嗰啲格啊，殺咗人就諗住整死佢。咁同埋咧後屘有一班嘅嗰啲咁嘅特種部隊咁啊，著到我諗係僱傭兵嚟嘅，應該唔係正式軍隊嚟。就原來請嗰班咁嘅殺手咧就嚟殺佢嘅，咁啊開門俾班入嚟。咁結果就當然啦，呢、這個女議員身邊就有上一集嘅男主角，唔知點，我唔其實我唔知佢咪同一個， 唔係，但好似唔係嗰個角色嚟嘅， 係個演員同一個啫，係啦， 個演員同一個，呢個咪 cosplay 咯， 呢個就係 cosplay 啊，我唔知係咪同一個角色，但係佢都有提過話佢死咗啲仔，死咗個仔咁嘅，不過咁你喺呢個世界裏面有死屋企人有咩咁出奇？個個都幾乎 過死啊，好似 咁佢其實係唔係同一個角色，我唔敢講，因為上一集佢又唔係去到做呢啲嘢㗎，係咯。唔係喎，好似佢又唔係喎，好似佢都話佢係軍人嚟嘅喎，上一集有提喎。 嗯， 佢就冇交代得太多啦。上一集咁，你當係。 唔知我見到個名唔同嘅，咁應該可唔係啊？ 個角色名唔同嘅。 係啊，個角色名唔同。 哦，咁我唔知啦，係啦。咁對呢個演員係同一個嚟嘅。咁啊，總之佢就做嗰個近身保鏢，即係呢個女演員。咁如果佢就唯一可以信得過嘅，咁佢就直情唔係，因為佢其實都高級過其他人嘅。咁就因為佢就行開咗，咁啲人就做手腳啊，又喐過嗰啲。camera 咧，即係嗰啲閉路電視嗰啲片咧，又即叫做咩？重播喺十分鐘前咁嗰啲咧， 係等人入嚟都睇唔到啊！ 係啦係啦，咁其實嗰啲人已經死曬㗎啦，又佢頭影咗咗喺度，好似喺度守緊咁，但係其實個現實呢個時候嗰個人已經俾人追低咗，咁但係佢後屘發現唔對路啊，俾佢發現咗個古怪咁啊，即刻就捉個即係佢要保護嘅呢個女員就即刻行嗰啲秘密通道走啦，結果就咁啦，咁佢自己都攋咗嘢俾人射到嘅。咁但佢後屘都叫做臨走都炸咗班友嘅，即係佢都唔係、啊、都唔係成行順女嘅。咁但係總之後屘咪流落街頭咁啊，中間又唔係俾啲人追到，反而俾啲街嗰啲好多癲人㗎嘛。咁啊爭啲俾嗰啲人搞掂咗，爭啲反而。咁但係就因為好在咧，佢嗰度啱啱就喺嗰個便利店老闆個街口啊，佢見到以為嗰個咩事咧，咁佢成走嚟救佢。 嗯。 咪因為咧，佢話嗰個墨西哥嚟嗰個黑仔咧，就好崇拜呢一個女議員嘅，佢話直情。就話啲有佢咧，如果佢選到咧，就可以改變而家呢個現狀。咁所以佢哋直情落嚟成英雄本色咁啊，成真係雙槍咁啊，砰砰砰砰砰，肥低曬嗰班暴徒喎、啊嗯。即係當然嗰班暴徒就冇乜嘢嘅，因為佢有槍喺手啫。如果你嗰班人又冇話好打冇話成嘅，即係普通人嚟嘅啫，即係癲人嚟嘅啫。咁你話要殺，咁如果佢唔懷疑喺後面開槍，又冇話打唔死嘅。 系 軍人嚟嘅，咁所以佢哋喺後面好狠咁殺曬呢班就喂嗰個議員，你快啲跟我哋走，呢個就當然避入去嗰個便利店啦。你聽我講咁耐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呢個開始嚟嘅啫。OK， 咁、之後點咧？咁大家到時睇啊，或者北美嘅朋友已經上嘅話去睇啊。咁你就咁聽我講咁樣今集個故事，即係個故事啊，我講係咪會唔會好似實在啲？ 哦，系啊，讲翻大啲啊，个社会咁啊，唔系就系好似一啲人遇到件事咁样。 系啊，但佢又有意啲人遇到件事嗰部分喎，佢又唔会冇咗。 即系我话唔系斋就系咁样，好似咩咁咯。 冇错啦，唔系话好似大屠杀咁就系生存，佢净系咧要改变呢件事，要点样改变呢件事。咁而大家立场唔同，最屘佢哋遇到个反抗军，反抗军原来佢嗰晚咧就密谋啊，想杀咗，即系嗱呢边嗰啲人就想杀呢个女议员啦，佢又救啊，救完佢又原来又想密谋。佢殺咗嗰啲，即係而家嗰個 minister 要做乜嘢咧？國務卿係嘛？ 咁唔知喎，真 係。即係唔知亦做咩？做個 minister， 佢哋想殺咗個 minister 嚇。咁但係呢個女議員就極力反對，佢話如果要贏咧，就即係佢要堂堂正正同佢選贏咁樣，佢就咁講。佢話你唔好殺咗佢嚇，即係佢咁。即係總之大家係有啲唔同嘅睇法嚇嚇，同一件事，佢會講呢啲嘢咯。今次係咯。系啦，即系唔系话怼冧晒嗰班人就叫做，即系其实你同佢冇分别啊！佢就话，如果系 咁，哦，咪去香港啊嘛？ 香港 exactly，所以呢套戏咧，你睇咧，其实系最似香港个状况就嗰班癫人周围杀人咯。 嗯， 系啊，就唔系真系想去改变个即系个政治现实咯。 嗯， 系啊。 咁所以呢個故事就你已經有咗咁嘅演員，同埋佢已經係勝利在望啦，咁所以你先成立啦，成件事係咪？ 係先咁嘅， 先係咁嘅，係啦。如果你話唔係，根本就冇得救嘅，咁又會點咧？咁係咪寧願殺咗咁嘅神？咁一即係因為你國定殺戮日啊嘛，冇罪噶。 係。 即係你試想下，如果香港逢七一都係國定殺戮日，咁你咪走去你咪決戰六八九啊？ 係。 你肥低佢冇罪㗎，講明冇罪㗎喎。 嗯。 係咪？不過我諗689就會坐飛機飛去第二度旅行啦，逢七一都。 哈哈。 係咪？ 唔知我哋有啲有啲軍隊喺門口。 你覺得可以 100% 保證？ 唔係我喺入面，我提醒你話喺度。個真身已經走咗啦。 直情真係走咗咪得，使乜以為我替身嚟啫。 唔係咁佢嚼低啲反對嗰啲人啊嘛。 平時都成日走咗㗎啦，係咪？國定殺戮日唔仲會留喺香港、啊、如果香港有、啊、一定唔會啦，係咪？所有高官去曬旅行啦， 係 你咪國定殺戮日囉，你咪自己殺囉，係咪？你淨係嗰班嘅本土嗰啲都互相片啦。 你咪自己有都炸自己有啦。 係囉，幾時片到上去啦，係 咪？都未行到埋佢班友自己打都冇曬。 系啊，佢自己互相厮杀晒啦，系嘛？ 系啊， 系咯，互相杀咗先吓。咁啊，我喺香港咪应该有固定周日咧。吓、 啊，唔知啊。 系嘛，香港应该逢七一系嘛，反正而家七一都系俾你表达不满，系咪同固定周日个出发点差唔多嘅啫？ 吓、 啊，系啊，每人派支枪咁系嘛？咁应该会好翻好多啊，系嘛？ 吓，唔系，我增加应该卖啊吓。 在維園派槍啊！ 賺翻啦，咪賺翻錢。 賣槍， 賣槍係，而家唔使收税就係賣槍嘅錢都夠庫房啊！ 賣保險啊， 係 咯、啊，學下呢套戲啦，係嘛？啊，唔話唔講都講曬咁滯啦，係啦，咁啊，大家睇就睇啦，未講曬嘅，未講曬。 嗯， 呢度都係好開頭嘅其實。係，咁啊，其實後邊點咧？咁啊，當然好多轉接位嘅，仲有係啦，唔係簡單。 到時先講啦，到香港上嗰時再講。 我都話呢個啲是質裏邊啲零嘅 ，OK， 唔係未講個實質嘅，其實 OK。好啦，咁呢個到時上再睇，我再講，或者北美朋友可以入場睇一睇。咁你話今集值唔值得睇？我覺得今集好睇過第二集咯，最少係咯。 嗯。 但有啲人話第一集渣，但我唔覺得啦。我第一集佢就好做到嗰種，即係佢就係講個家人一個屋入邊嘅事，但其實佢又好講得出成個 conflict 喺邊度嘅。你當係一個好 drama 嘅故仔咯，第一套唔係好戰鬥嘅， 嗯係， 第二套啊戰鬥啲啊嘛，啲人話點解唔係好打啊嘛，咁第二套咪俾打嚟啦，嗱今集咪兼顧曬所有嘢嘅， 係今次係兩邊講翻啲啊， 係啊，我所以今集如果要故事嚟講咧，我又 OK 喎，我今集幾有意思嘅，反而， 嗯， 唔係話純粹作樣出嚟殺殺殺咯，佢今次係有意思嘅講啲嘢。 系，但我見到啲分唔高喎，呢套嘢 唔高，唔係好高，唔係好高。 即係啲人唔係幾中意，即係啲都係咁啦。你講翻俾啲嘢，佢自己睇翻又唔中意嘅。 佢唔係好高，不過都高過泰山嘅。 哈哈， 因為 泰山冇啦，低過天山喎。泰山， 因為佢北美係同一日，即係同一個禮拜上，咁你咩啊？呢套高分過泰山嘅。 嚇！但係泰山又低過 天山， 天山喎。 但係好奇怪，香港啲人話好睇過天山喎，有人就話。 唔知喎，但系上个礼拜唔系话天山好睇咩？ 唔知啊，总之呢套都有人话好睇啦。呢套泰山，唔系呢套泰山，我唔系话好 shit， 但系即系意思即系唔睇都得咁咯。 冇晒泰山啲味咯，如果你听人咁讲。 冇嘅，冇乜嘅，即系唔睇你冇损失咁够未？ 系咯，即系我如果想睇泰山，我见到呢套嘢入边做，唔会觉得有咩泰山令我感觉到系泰山咁嘅， 冇乜 失败，我觉得系啊。 佢夹硬话嗰条友你听佢系泰山咁。 即本身我睇到嘢系美国队长，点解套嘢入边冇美国队长咁咪失败咧？ 不过嗰个人你睇完之后，你都唔系好承认佢系咁咯。 吓， 系咯，即系你可以拍套《Free Man》系阿黄祖蓝主演嘅，得唔得？可以喎、 啊。得咩人做都得噶？你讲个名嘅。 唔系我抵死泰山，你可以揾黄祖蓝做嘅都，系嘛？都 OK 嘅。吓，系咯。咁啦 ，OK， 咁啊，大家睇啊 ，OK， 戏讲晒啦。系冇乜， 系 冇乜戏啊！个冇乜睇喎。O K， 系讲咁啊，电视啊， 我话其他噶啦，系啊，都系啲影像啦。咁睇完呢个咩睇？ 讲边啊先？讲 夹 动画啲先定系？ 又得嘅？ 定系咩先？ 咁样啊？ 定系嗰个美剧先？ 你覺得呢？我冇所謂啊。 好，咁即係講美劇囉。 美劇我即係過一過冷場先。 哈哈。 你講埋啲西嘢先。 哈哈。 美劇咁嗰度就咦嗰啲咁嘅去個 cam 度殺人嗰啲古仔有冇好睇呀呢啲咁樣。唔係如果你電影嘅可能都會即係比較行貨。但呢度呢竟然係變成電視劇即係其實又係計喪屍片就呢即係又係點可能將嗰、那個去個 cam 度逐個殺嘅故事變成電視劇㗎即係你覺得又係有咩講呀咁好快咪死曬囉啲人。 拉唔到咁長喎。 係囉咁一集咪做完囉咁竟然佢係得㗎喎佢點樣做呢你要睇下啦。 咁佢呢套反而係講返1989年喎。 係啦佢唔係講年代嘅。 係啦咁佢都係講話個 cam 之前好似話停咗四年定。 講下個劇名先。 係。呢、這個 Dead of Summer。 Dead of Summer, 咁咪叫做咩有中文㗎喎即係如果大家去搵中文搵乜嘢。 好似咩死亡夏令營㗎。 係咪死亡夏令營係啦。咁咪哇聽到呢啲名字大家可能唔想睇。咦但呢套劇呢拍咗出嚟呢我又覺得幾有趣㗎喎。我都睇咗兩集。其實已經抌咗兩集出嚟。 係我睇咗第一集㗎。 你睇第一集。咁大致上係關於咩嘅呢 哦，咁佢好似話個 cam 係之前唔知停咗四年定五年話未有冇開嘅， 係啦， 跟住話重開1989年，咁佢又嗱臨開前幾日咧，跟住又有一班即係請嗰班係咪啲青年咁過去做叫兼職啦，係咪啊？對， 即係叫做退叫做帶啦，咁因為佢係其實去 cam 嗰啲就係細路仔嚟嘅，小學雞嚟嘅，咁佢但係佢做呢班都唔係好大嘅，都係可能中學雞啦。 是啊 中學雞嚟嘅啫。 我都未必係啊做有一個近時去過別囉佢唔係去做㗎但係佢都而家係做咗警察嘢㗎喎。 我做咗警察嗰個大個啲㗎啦。 吓咪即係同佢差唔多㗎對唔差遠啦。 我唔知喎但係佢回憶入面佢都係仲返學過要。 吓咪喺佢哋返學嘅之前即係唔都係咁啦都係青年人啦咁去到又兼職咁但係去、其中有一個叫 Amy 嗰個女主角呢就第一次去呢個 cam 嘅話，即係其餘啲人咧就係細個嗰陣時已經去過呢個 cam 嘅，本身嚟呢度做過。 那個 Amy 直情係新搬嚟呢個地方嘅， 嚇！ 即係其實連呢個鎮都係新搬嚟，那個學校都係新入去讀 嘅。嚇！跟住佢有啲回憶喺度解釋翻嘅，一樣。 係啊，冇錯啦，冇錯。 嚇！咁其實係佢本身係之前係即係有個女仔 friend， 跟住開 party 咁樣，跟住有啲警察嚟查咁樣，跟住佢個。跟住我女仔 friend 又驚發現到佢哋好似係咪我唔記得哦係咪佢哋有嗨嘢喺度定唔做咩 咪即係嗰啲 你俾驚佢媽知道 嗰啲 party 咪就係嗰啲戰輪椅嗰啲 係有嗨嘢嗰啲 呀咁可能裏面有係呀即係可能裏面有啲唔知有乜嘢啦即係總之啲差佬有時係會嚟查牌嘅即係嚟查啦唔係牌啦佢唔係 disco 冇牌係 咁但係嗰、那個因為有錢女嚟嘅咁佢就即係都瞞住屋企咁走出嚟玩嘅啫。咁如果俾人捉到咧，即係佢唔想屋企知咧，其實佢又冇嘢。 因為佢媽管得好嚴嘅，成日都。 係啊，佢唔話佢有嘢，佢冇嘢嘅，佢都係跳舞啫。咁但係佢就怕俾人捉，所以就走咗上二樓，跟住結果就擒槍就結果跌死咗啊。 係啊， 係啊。咁但係佢之前就話過咧，想同呢個女主角咧就一齊去嗰個 summer camp， 咁所以佢就話要實現佢呢、這個即係承諾定乜嘢，咁所以佢就結果就自己去咁樣咯，係咯。 是咁其余嗰啲人又之前細個嗰時去嗰個 cam 㗎。 係各有故事咁其實佢第二集就講另一個男仔嘅背景咁其實佢幾得意喎即係佢一就好似啲即係原來呢點樣可以擺到入電視劇呢就係、是、原來佢唔令呢一班主角陣呢十個八個人死住嘅。反而呢係佢身邊啲人死先嘅。 係同埋佢個個好似有啲問題但係佢啲問題又未至於好似嗰啲電影版咁呢即係你覺得我啲非主角一兩條友呢其余人全部快啲死嗰啲感覺有冇嘅 呢套戲啲人個都好討好喎你唔想佢死㗎喎。 即係佢個人都唔係衰人嚟㗎好人嚟㗎其實個都感覺得。 唔係衰人嚟㗎你睇佢死哎呀咁樣喎你會哎呀死咗呢個人咁樣即係你唔會喺度抵死唔係咁喎。 係如果拍得差啲就連個主角想快啲死添一開場個套戲都咁耐唔死人喎睇 到。呢套戲佢 cast 返啲人啊或者佢個故仔寫呢佢哋唔係唔會令你有討厭嘅，即係 Stephen King 就好拿手咧，寫一啲令你討厭嘅角色，即係討厭好簡單嘅，就可能嗰個大肥佬啊，或者嗰個人可能比較衞生唔係好衞生咧。其實佢會揾到好多啲咁嘅少少嘅瑕疵咧，即係一般人就黑心嘅 一般人黑心，咁你會想去死。咁呢套戲入面呢，佢寫呢班人呢，其實佢係佢有好多奇怪嘅過去喎，你慢慢睇佢就知，但你又唔會話想去死嘅，你覺得佢你都會想睇佢點樣可以生存到落嚟㗎嘛。 咁啊講佢去嗰個 cam 啦，咁就即係喎係有個新嘅經營喎，有個女人嘅。 但個女人有古怪喎又。 咁佢嗰度有個有個園丁咁啦，你個即係我條友呢就好快死咗，但係佢最開頭嗰時就好怪，即係叫個女主角快啲走 㗎。係啦，即係你覺得佢似係嗰啲變態殺手，不過 係呀黑曬面咁，多數啲鋪排都係最似，我就唔係，因為咁佢第一個死咗先。 冇錯，就佢死先嘅。咁所以其實佢全部啲周邊嘅人攋嘢嘅呢度暫時都。 咁跟住就即係佢嗰個本身又去嗰間即係有即係警察嚟查呢，咁有個後生仔咁近時原來都係嚟到呢個 camp 識得佢其中一條女。 喔、哦、個警察係個後生警察係啦，咁原來。 係呀，咁另外老嗰個就唔想查咁多嘢，唔知做咩啦，都唔知究竟佢係知道啲嘢定唔知都唔知啦，嗰個就。 係啦，個後生就好積極，成日想去查。 想查，咁佢就即係自己走咗去嗰、個園丁嗰間屋嗰度查。 結果 喺木屋仔。 發現了一啲神秘嘢喎、 啊，嚇咁啊！見到有暗格咁樣拉喺嗰度，有個房仔入面咧，跟住有啲即係有啲好似邪教嗰啲咁啊，你當 冇錯，有啲相咁啲相就係啲其實啲死人嚟嘅，即係其實係嗰啲維多利亞時代咧，就會幫死人影相喎，即係幫佢擺翻好市正咁樣咧，影相喎。其實嗰係死咗啦，嗰個人唔係即係條屍嚟嘅。 咁啊，跟住有幅地图咁啊，跟住又突然间间冇又着火喎。 系啦，那个地图咧就其实系佢哋呢个地方嗰个好古老嘅地图，但系你即系佢变咗好，即系你好远咁望嘅时候咧，其实个地形咧好似一个，佢话好似一个野兽嘅头咁样嘅。 唔系，即系嗰啲成日啲邪教咪有个羊咁咩个头？ 羊头系个形似嘅。 系个形似，跟住佢嗰个羊嗰个心脏位就系佢嗰个 cam 啊。 系啦。咁所以佢就其實就懷疑呢啲即係殺人啊呢啲事嚟係同啲邪教係有關係，有啲神秘嘢 嘅。咁佢嗰個心佢嗰度又覺得可能佢嗰個 cam 有啲嘢咁啊，就去諗住揾嘅。咁但係已經早一步咧，嗰、那個經營嗰個女人咧，佢又無端起咗個箱出嚟喺個地下度。 嗯，有乜嘢嘅 咧？我呢度我又見唔到佢有咩喎，第一集嗰陣時。 咁總之咧，各人都好似有啲古怪嚇呢套戲啊，咁啊。咁甚至乎咧，呢套劇咧有一個角色客串，有一個演員客串，咁就係嚟自呢、這個死神來了嘅嗰個五索佬啦，我哋叫嚇。 係成日唔同身份出現，但好似死神一樣啊！ 即係我成日估，其實嗰個係咪死神嘅人間體啊？ 嚇係啦！ 呢度竟然有嘅喎，有做喎，同埋佢都唔係好正常喎。 係咁，佢開頭一開始嘅時候講翻係咪股市啊？你話跟住有啲人就。發現到佢，跟住又問佢啲人去咗邊啊嘛，跟住但係啲後生仔定咩已經喺個湖度全部死曬咁啊？ 係啦，咁其實嗰個有幾耐之前我唔知，好似都好耐喎，係咪咧？ 哇，咁唔知又冇講幾時喎？係啊， 冇得開頭嘅。 咁但係跟住咧，喺而家呢個時，即係佢嗰個而家咧，就係1989年佢哋嗰度時間咧，跟住佢本身係個黑仔，又中意拎住個 cam 係咁影嘅 嘛。係。 咁佢又久不久會影到佢喎，但佢都。佢好奇怪喎，佢就係、是、即係有一次喺個呢，你話可以死神咁樣，又企咗喺啊女主角後面啊，跟住有時候好遠影咗喺啲森林或者一啲景嗰度，跟住佢又企咗喺度咁。 即係會影到咯。咁其實去到第二集咧，佢哋有啲人喺幻覺入邊會見到同佢講嘢，即係其實佢應該唔係人嚟嘅，我估係。 嗯。 係，因為佢後屘起咗副骨出嚟嘅。 係。 所以其實都唔係 exactly normal， 即係唔係話淨係變態佬殺人嗰種嚟，即係有啲怪嘅，其實應該係有啲。 系，佢哋成日见到啲幻象咁嘅，有 啲邪嘢其实吓，唔系杀，唔系人杀人咁简 单。唔系，即系唔系就个女主角，女主角第一集都见到好多人咁样噶嘛，突然间。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嗰度可能系佢自己一啲。 佢自己惊，因为本身佢精神有啲。 系啦系啦。 唔系几破嘅，而家讲佢。 其实都有啲问题，但系嗰个就可能纯粹佢自己幻觉啫，就嗰个唔系。 即系但系另外有一个好颓汉妹，佢又喺窗口出边见到个细路女。 哦，系啊，系啊，系啊，唔就唔知做咩，系啊，好诡异噶。 系咯， 又冇后屘又冇影，又冇讲喎，唔知咩嚟嘅。 系啊， 系咯，冇讲啊。第二集就反而系讲嗰啲细路仔咧已经入 cam 啊。咁就其中有一个就系啲即系俄罗斯移民咁啦，咁又俾人其他细路仔歧视啊，恰佢啦。咁就原来咧，佢哋呢班大个啲呢班里边咧，其中一个男仔原来佢细个都系咁嘅。咁但系佢哋而家就名字都改晒，咁就冇人知佢系俄罗斯嚟嘅。咁啊， 咁就嗰日特別即係好似想照顧呢個小朋友，咁但係呢種人好怪嘅，即係又唔同人玩唔成，咁佢就首先就佢同嗰個阿死神通個靈先嘅，佢就成日話嗰個拖 man 同佢講嘢，但佢哋睇唔到喎。 係 啊，咁你話係咪鬼嚟？ 唔知啊，都有啲神秘咁啦，唔係即係如果純睇。佢嗰個鋪排就佢嗰啲即係佢啲神秘，如果你有興趣睇呢類型嘅，咁就 O K 嘅。 係啊係啊，所以我反而覺得幾有趣嘅呢套嘢。咁同埋佢一眾揾嚟嗰班演員係討好啊，呢個重點嚟 嘅。 係。唔係我不嬲都係啊，就算你睇蒙面超人、鹹蛋超人，話你個女隊員醜樣同靚周遠啊嘛，係咪先話足以影響我追唔追到劇啦？點會唔？ 哦，係咁，佢個個都順眼嘅呢度就 係咯，你揾埋啲咩豬扒嚟做咁啊？即係我驚嚟應該到 ops 咧，又係咁啊，大佬。 嗯， 係咯。 咁呢套我睇第一集啫，就係咁對，睇咁多啦。 推薦啊，大家睇下喎。即係雖然呢個又唔係話科幻，但係佢都唔係好正常嘅。 嗯。 咁啊叫做咩話？死亡下令營或者佢有個叫夏日亡魂嘅喎，咁唔知啊，有個咁嘅譯法嘅嚇。咁英文叫 Dead of Summer 咁樣 ，OK， 咁啊有興趣睇下啦 ，OK， 嗯， 係啦，我覺得呢套值得睇。好啦，咁啊講完呢套劇啊，咪另一個係咪都係？ 係講邊個？ 咪講下嗰個 RLS 計劃先。 係講下甲鐵城啫。 你想講甲鐵城啫？ 甲鐵城係講嘅，因為你嗰個咩 RLS 計劃係牽連好多後面插喎，你話。 OK， 咁啊講下甲鐵城先啦，係啦，咁啊好啦，講動畫甲鐵城。好啦，終於就話所謂完結啦，啊最尾一集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佢邊有完到啫？佢最尾又歸翻零，咪又繼續旅程。 仲加人添。 係啊，仲加人係咯，阿美馬嗰啲僆仲跟埋佢哋嘅。 係，唔係咁佢當留翻條尾嘅，睇得唔得？咁如果有，咪再出壞點啊？唔知啊。 咁算完咗啊？你咪即係 Star War New Hope 啫嘛？係啊，死亡星係打爆咗。喂，咁唔代表完曬㗎嘛？你可以有第二個快戰可以繼續。佢根本就冇特別。你以為佢兩個咩對決，結果又冇對決，就係同阿美馬打咗一輪，跟住已經救翻無名，咁啊無名就變翻正常，跟住以為啊邊個要死啊，阿生區要死，咁結果生區原來又變翻正常，點解咧？然後俾阿美馬唔知幾時啊，俾佢用嗰啲咩白色嘅血漿啊？ 血漿啊嘛， 有人就話白色嘅漿液注入咗佢身體啊嘛。 系，唔系咁？如果睇啊，可能系佢瞓低嗰阵时，阿美马即系用嗰把剑枪， 系咪咧？ 开枪射落去嗰度，应该系射咗啲嘢俾佢嘅。如果系就系得嗰个时，我度有嘢打入去嘅，平时都唔记得插嘢。 冇错啦，所以变咗就都唔知几时啦。估系估系嗰度啦，即系冇即系估嘅咋 ？OK， 估嘅咋 ？OK， 系 咁佢就令到佢都回复，咁结果咪又变翻正常咁。咁係得 係斷咗隻手啊！係死咗，係冇咗個肥仔同埋斷咗隻手咯。 斷咗手同埋飛咗發靚仔咗好多之外，真冇咩冇咩分別。結果又繼續旅程啊！同埋阿大小姐換咗套衫，別換咗套西服啦。嚇 嚇！ 冇再著嗰個沙丘拉大戰嗰套衫咯，係咯。 係。 係咯。咁冇啊，冇乜特別啊，係咯。咁同埋 咁冇啊，咁係咁OK 嘅。如果又未至於好爛嘅，但係又你話美馬呢個角色完全嘥曬啊嘛。 系，其实你都话应该好似马三应该讲佢都冇死，佢都走咗，即之后再斗啦，咁好睇啲咯。 吓、啊，唔知即佢呢个美马系由后段几集出，跟住赶时间解释点解会咁做，跟住转头即刻要佢死咯。 我嘥呢、這个就真系嘥咗啦。同埋你 系啊， 包埋其实佢都系嗰啲半尸人嚟嘅， 系 同佢一样嘅，系咯。咁照计系留翻啦，如果系咁。 系啦，唔知啊，但系将因为佢咁样， 定系其实都冇死啊，都可以嘅，古仔又唔讲嘅啫。 吓，唔知啊，佢特登影住冧石咁样，跟住瞓咗喺度。 咁唔代表死嘅，系嘛？根据呢个天煞二啊，瞓得唔代表死啊。 系。 系咯，咁佢都断咗只手啫，咁一人断一只啦，系嘛？佢又断另一只啦，换埋魔幻枪下一集啊嘛。 吓， 系嘛？都唔顶嘅，即系如果有续落去，都任你讲。咁呢度嚟緊呢都有個叫做好似好總集篇形式嘅劇場版，咁但係其實會唔會有個正式嘅劇場版呢，即係真係講後續故事呢，咁有機會嘅咪睇下點啦。我希望有啦，我覺得呢個作品嘅世界觀樣嘢做得幾好嘅。不過同埋仲要講最尾呢集都仲係要抄高達嘅，抄到最尾一集都。不過當然好多人睇唔出嘅。即係如果你清楚呢 臨尾返嚟嗰陣時啦，叫佢哋。 臨尾開始 佢用個喇叭叫翻啊無名地喂翻嚟啦，我哋召集啊咁樣翻嚟甲鐵城，我哋要脫出啊， 開車啊，係 要開車啊。咁叫我哋翻嚟嗰陣，到底佢都係喺阿無名地另外喺另外一邊有一架唔知乜識行嘅單頭嘅車喎，唔知點解啊？ 係。 咁佢哋個甲鐵城喺另一邊啊嘛，咁啊叫佢跳過嚟啦。咁你睇下佢嗌佢跳過嚟嗰、那個 shot。佢哋做嘅動作啊，咪有個女攤開隻手咁樣嘅，其實嗰個係 exactly 就係你睇翻高達最尾嗰集，即係睇下武藍，雖然佢唔係隻武藍脱出啦，武藍沉咗啦， 嗰個逃生艇嚟㗎， 逃生艇走嗰陣，佢哋打息怒俾阿寶叫佢過嚟嗰陣，其實 exactly 佢哋做翻嗰啲動作嘅，你睇下，即係攤開隻手個係阿馬西啦，當然喺高達入邊，你睇佢連連做埋同一個動作㗎，專登㗎，刻意㗎 ，OK？咁你睇下佢叫佢跌跳嚟嗰度，其實嗰個根本係好 exactly 喺度想玩一次嗰、那個即係高達最後一集嗰度。 嗯。 啊，大家自己睇下唔信。咁啊 ，anyway， 咁所以呢套嘢就好成功地，即係將一啲舊嘅名作嘅名場面又重現啊咁咧。咁我唔係話有咩問題，你重現得好睇 OK 嘅。你我代致敬嘅啫呢啲嚇，唔係抄嘅。 嗯。 呢個就唔係抄咯，一陣介紹另一套就係抄嘅 OK。 系我啊，感觉上即甲铁城算系咁啦，我觉得呢啲即一新啲咁嘅， 好睇添啊，唔止算 系咁，即原创啊，呢啲叫原创动画， 即算系好睇添啊，呢套大佬系咯，咁我希望佢有继续啦，咁其实有咩话叫完咗啫？ 哈哈， 我又唔觉得完咗，我呢个 chapter one 都完咗， 哈哈， 直情都仲有一排打，我觉得 系要做开就打嘅， 系啊，打完日本就可以打埋去外国系嘛？ 是全世界都有絲咁繼續打落去得 啦，打埋中國先嚇，佢唔係針話，佢救啊，係嘛？架火車點樣過海嘅？唔好問我啦，係嘛？後面後面 跟住阿主角隻斷咗手，我咪裝魔幻槍啊，近身係射針槍遠距射炮啊，係 咪？係咪識飛啊？架甲變成後尾啊？ 係啊，可以唔使跟個鬼行啊，喺改裝度 攞鐵道啊，其實冇人話俾呢個係古代嚟喎， 冇嘅冇講嘅。 你可以又係個文明冇啊之後，咁其實佢可能有啲好高嘅科技，佢都係任你吹啦。佢後屘亦都有解釋嗰度石，即係身軀成喺度，即係綁隻手又石啊，又講到即係經過咁多手之後，而家嗰度石已經好似有啲人嘅靈魂喺入邊咁嘅講到啊。 嗯。 即係終於講到咁啊！咁但係我呢啲係吹嘅啫。唔係今次泰山都有啊，泰山咪佢最尾咪啊？佢講佢其實啊嗰隻星星阿媽死嗰陣俾咗嚿石佢噶嘛，都有啲嚿石嘅其實可以呼應一下 ，OK？ 咁啊，跟住講都係咁啊，咁另外講呢套啊要插啊呢個比賽冠軍， 甲鐵城冇得講啦嘛， 係啊冇啊都係咁啊，睇下啲人咪其實要鬧啊鬧咗，要讚讚咗， 冇鬧啊，我覺得幾好啊，不過即係啲人成日話完完咩啫，我都邊度完啫，唔係你個故事歸咗零就唔係叫完噶啦。大家明咩叫歸零？ 暫告一段落啊！正嘅 歸零咧，即係佢所有嘢翻翻去原點，又可以有下一個故仔嘅，咁咪歸零咯。雖然佢有少少進咗嘅，但係佢個進咗就加啲人啊，咁有死咗一兩個咁樣咯，係換咗少少， 咪算死得少啦。其實 死得少，冇咩，唔係死好多人啫嘛。 唔係啲人已經講緊話啊，大河落去嗰個呢套嘢唔使死啊，啲主角已經係咁啦。 咪都未完。其實根本就未完，你講咩啫？咁你仲要續落去，咁啊，梗係唔會死啦，係咪先？亦都冇發生到呢個身軀決戰無名咁，你都好失望啊！ 啊，你又冇打怪係啊？ 變咗隻大怪，原來行嚟行去咁樣喺度。 係，佢仲要瞓喺度啊，未行到埋 已經。唔知做乜啊？我覺得個戰鬥就唔滿意㗎啦，你講今集就係。 哦，唔係，其實佢講佢話我咩帶咗啲嘢 power 大咗都唔覺得大咗咩嘅。佢整咗一嘢喎，力場嘅整到話車反咗。 我係啊，有絕對領域啊嘛。 係，整咗力場，整咗，跟住但係之後都冇表現過，變咗有咩勁咗，同平時差唔多嘅其實。係 啊，麻麻地，即係你反而佢打得好睇，佢就第一次遇到嘅大怪咧，喺嗰個即係冇人嗰個城，第一次遇到嘅大怪嘅。 嚇！ 即係無名第一次打爆佢嗰個嗰隻嘢個心臟入面，發現有個同伴嗰集。嗰集啊，發揮得幾好睇喎！即係架車又裝咗支炮啊，咁咧，你覺得好合作咁樣去戰鬥？ 喺度射佢又喺度咁走啊！係 啊，即係要校準時間先開炮啊！咁嗰集拍得幾好睇咯。 即係有嗰種協同作戰嘅感覺啦。咁呢度就冇乜啦，但都 OK 嘅。你整體嚟講好多過其他卡通㗎啦，真係。 好過上次之前肥仔死嗰集最差咯，唔知一定。 肥仔嗰集特別差，今集都冇咁差。係 咯，肥仔突然間好似佢翻咗冇表情咁，仲要死人咯，好似好正常喎。 佢爭啲哦，拜拜咁就算㗎啦。 係咯。 因為那個主角跌咗出車又冇乜特別咁，都咁樣。 係啊， 我睇到啲重要劇情喎，大佬。 係啊，冇乜震撼，一個好似都無口無面㗎嘛，話到唔知一陣間。 冇啊，冇表情啊，無名就俾人整咗啫，其他人冇啊。 係咯，佢啲同伴喺車度知道你賴嘢，好似都冇乜反應咁嘅個都。 What 咁啊？都冇啊， 係咯， 都冇啊。數噶嘛 ，so what 噶嘛。 係咯。 係咯，都唔知啊。Anyway。系啊，咁啊呢套啊真系好嘢嘅，近年 ，OK， 咁啊嚟紧都仲有只无名嘅 figure 吓， 嗯， 即系会出嘅咁啊，又话系啊美术馆呈现监修，咁拜到威美术馆， 会唔会不过都出唔到 figure 啊？应该 好似佢都系嗰啲出过，唔知系 S 唔知喎，点解唔识喐噶成只？ 唔系识喐 ，S 出一定唔会啦，如果出呢啲都系出 figure 出嘅， 咪要可动噶，梗系可动噶啦， 系嘛？咁可如果唔知咁就边间出咧？ 唔係咁，你都係是但一間嘅啫，唔係 Asher Figma。咁佢就出嗰個係嗰個戰鬥裝嚟嘅，即係揸兩支槍咁孭住個啊後邊嗰個蒸汽機咁嗰個樣咯。 係， 我唔中意嗰個樣啊，好似快啲出翻個和服嗰個好啲。 第一集啊嘛。 係咯，我唔中意嗰個戰鬥碌嘅就我自己。 嗯。 OK，Anyway， 咁啊係咯，睇下之後有冇後續啦。我希望有啦，即係唔好嘥咗呢套作品咯。咁同埋美術館呈現好似咪會嚟香港啊？ 唔知啊， 係咪好似嚟緊係咪好似有個動漫嘅嗰啲嘅 show？ 係， 我係唔係睇資料因為 係呢？我唔係睇我邊個位喎？ 哦 ，anyway， 咁大家留意啦，我哋 Facebook 有人貼過嘅，翻嚟睇。好啦，咁啊講另一套犀利啊！ 係呢個500個參賽作品都攞冠軍嘅。 系啦，嗰、那个比赛叫做咩咧？ 要睇下睇法先啱揿到。 系、那个比赛叫咩？系咪咩我们咩最想看的机械人动画系嘛？ 咩来做我们想看的机械人动画系 啊？系嘛？ 系啊。 系啦，哇！咁你都打好热切期待啊吓。 系做啲咩出嚟啊？ 其实呢个东西我哋都有贴过出嚟。 系近时讲过嘅，即系佢本身系整咗段片出嚟，跟住佢计点击边个最高啊赢啊嘛。佢喺500个入边选咗5个先嘅，好似。 其实嗰5个我哋嗰时都有讲过一下嘅。 系啊，即系有个系架车嚟噶嘛。 系有一个系Ride Back 啊，即系好似嗰个 Ride Back， 即系嗰时啊何心正义都整过一套嘅。 系。 即嗰個就設電單車啊！佢呢個係架車咯。 呢個係架車啊嘛，喺後邊咁，即係有手有腳嘅、那個機械就。 其實呢個嗰時我已經睇過一個漫畫係咁嘅，就嗰個係一個賽車嘅，即係好似賽車咁樣嘅故事嚟嘅。但係佢嗰啲賽車就上半截似車，但係佢有手有腳嘅。咁、那個人又係咁騎喺個背脊度。咁其實已經好耐之前已經有呢啲咁嘅漫畫我睇過。啊，內到係講緊呢個 Apple Seat 啊。蘋果核 之 內嘅啦 ，OK， 咁所以呢個真係其實都係一個舊概念嚟嘅啫，唔係一啲都唔新。咁但係我反而覺得咧，你俾我覺得嗰個車啊，即係嗰個 Benz 紅啊， 係啊 ，Benz 咁樣，係 嗰個我有興趣睇佢變成動畫，同埋可能會好睇，同埋起碼呢個咧，雖然個整體概念唔係新，但可能對而家啲人嚟新啦 ，OK， 咁我有興趣啲。反而咧，其他幾個咧，完全都係嗰啲大機人動畫抄抄埋埋一堆。咁而家佢呢個贏出嚟呢個呢，原本個作品名就叫 FS， 即係 Fine Storage。咁而家佢正式出咗街嗰個作品叫咩？ 叫 RS 計劃。 係啦 ，Rebirth Storage， RS 計劃係啦。咁其實就我明佢點解會贏嘅，我睇返佢個片，就因為原來佢係用一個勁完成度高嘅片去參賽，即係佢嗰啲機械人戰鬥呢。 系同佢第一集而家差唔多系 样。咁直情有啲第一集就用翻嘅啦，已经去到咁嘅完成度喎。 系佢用嗰个 CG 做出嚟嗰个画面同埋啲背景系做到好似真系动画咁啊。 咁啊真 系 好靓嘅，佢整得。咁但系咁咯 ，OK。咁佢个故事概念啊，嗰样嘢咧，系我未见过抄 Ever 抄得咁足嘅一套作品，历练。 系就一模一样，连啲对白嗰个啲角色嚟摆出嚟都差唔多啲人嚟。 唔系啲分镜都一样啊。有几场戏系一模一样嘅，系啊， 唔知做咩 咩啊？ 做咩啊，大佬？反而呢套會贏，咁啊，即係你可想而知，即係嗱，公投係冇意思嘅，其實嚇。 最衰嗰個嘅投又係。 即係公投又係網上公投啊嘛，唔係真係票站嗰啲啊。網上即係話咧，邊個 kick 嗰個片 kick 得最多？喂，咁大佬啊，咁如果你以 kick 嚟講，咁佢畫佢又真係畫得最靚嗰、那個，咁我 kick 多兩下唔奇噶。 系咪再睇多兩眼咁喎？ 其實我唔代表話我呢咁多個作品，我覺得呢個最值得去製作成為即係一個動畫片集啊嘛。 嗯， 係咪先？即係最少你唔好話計 kick 啊，你俾我投票先啦、啊，最好起碼要。 嗯， 係咪先？唔係我睇多兩次又未必代表我係中意佢嘅。 係。 未又冇呢個關係嘅喎，可能我樣衰睇多兩次又唔頂，好多原因睇多兩次嘅。 嗯， 睇條片做長啲，做三個鐘咁，可能我都睇咗兩次喎。 嚇， 係咪先？咁唔代表會受歡迎㗎。咁我覺得你應該俾人哋去投票囉，唔好就係用呢、這個click數咁囉，係囉。 嗯， 係啦。咁好啦，咁介紹下呢點呢，係咪應該介紹一套卡通先呢？ 哦，係啊，講個卡通先。 講返個比賽少少，其實佢啲對手係啲咩呀？ 嗯， 提到卡通大致上係點呢？ 哦，咁都係講話唔知好似未來二零唔知幾多年啊？ 係，唔好理佢啦。 即係係啊，即係求其講下算啦。跟住就係又有啲迷之敵人咁走出嚟，跟住即係佢哋又即係唔知點樣，跟住又響應該遺跡定咩咁，又發現咗嗰部叫阿六啊，佢哋考六啊，即係有部機啦咁。 六號機， 六號機啊，咁樣佢哋攞出嚟，跟住嗰隻嘢又即係改裝完之後可以戰鬥咁樣，跟住就。佢又好奇怪咁，有兩個一男一女咁，跟住又話咩有要計啲適性咁樣，即係適合性咁樣先去揸部機嘅又話。 咪即係 Alpha 咯，成日講穿咗。 係啦，咁但係佢又講話唔啱咧，就會話咩令到咩神經又即係啲嘢會即死嘅，好似即係如果就算啲 佢唔係唔啱，總之佢揸完咧都會神經受損嘅。 係啊，就話普通嘅一揸咧就死嘅，跟住話佢有適性嗰啲就破壞咗神經啲記憶有問題嘅會。 会冇晒记忆，唔知自己系边个。 吓吓，咁啊讲咁啊，开头两个咁啊，男嘅女嘅，个女啊四眼咁嚟到话佢啱，即系佢系识性 A 嘅。 嗯。 跟住个男主角咁就系话咩话唔啱识性，但系就话综合嗰啲咩啲驾驶嗰啲技术就 A 嘅咁样，变咗话两个做 partner， 要两个一齐揸嘅部机。 即系男嗰个负责战术嘅啫，其实佢就话。 系啊，同埋调整部机咁啦，跟住。真正揸部機去打嗰個就女咁嘅。 神經連結嗰個係個女嘅 ,ok? 係呀，咁佢個駕駛艙又係前後嘅，咁但係呢個女嗰個即係前面駕駛嗰個就好似喺塊板度夾住咁嘅。 係咪好笑，佢嗰個板打開咗就呢，嗰個女人趴咗地下。 係呀，即係佢喺塊板度夾住啲手腳上前面，但個屁股喺後面咁喎。 即係其實喺個艙蓋嗰度囉，個女係。 系啊，咁但系后边条友咧，即系后边个指挥嗰个男主角咧，又佢睇咧就系正常。如果个荧幕未开之前，系见到条女个屁股咯。 系，但系荧幕开咗系见唔到佢嘅。 系啊，就会变咗冇咗咁样，系睇唔到啦呢度，系啊，即系变咗见到就系出面咁啦，见到。 系，即系个女其实贴喺个舱盖后边嘅。 系啊，唔知啊。 咁 就黐住我喺，即系好似啲蹦墙咁，扎啱坐喺蹦墙中间咯。 黐咗喺蹦墙度啊。 系啊。跟住咁佢本身講呢，一開始已經係講而家呢，就係話條女自己揸部機出去咁打啲怪咁好多隻咁唔夠抽嘅講到。 佢一個人揸出嚟。 係呀，咁個男主角唔知咩事俾人哋戴手扣喎，呢個完全到套第一集做完都冇解釋 㗎。咪有，佢咪話佢偷入去個基地查啲資料，咪 exactly Eva 囉。 哈哈。 佢有嘅，後尾佢有兩個 shot 有交代，有嘅，有講嘅。 唔係，應該係咁樣啦，佢當係咁啦。跟住之後佢又講，跟住話呀，即係跟住又諗返之前發生咩事囉。 唔係，個男主角俾人插住嘅真字囉，咪有嘅，有發生。 係。即係佢咪，即係最終佢又諗返之前發生咩，跟住條女嚟到啊，跟住又話唔融合啊，跟住又話咩同佢打咩條仔又好打啲咁樣啊，咁樣嗰啲喎。 係啊。 即係兩個一齊揸部機咁出去打，又打贏過啲怪啊，跟住但條女又神經受損咁樣，好嚴重嗰啲咁嘅嘢。 都唔記得自己係邊個嘅。 哈哈，即係最係咁咯。跟住佢本身話，跟住我個司令咪同佢講，你知道點做，跟住借架直升機俾阿男主角。 唔係佢中間係有嗰、那個係咪嗰個女博士又 死或啲提示佢又話咩叫佢查返啲咩資料咁嘅。 咪查返我 S 後計劃嘛。 咁其實就係原來話根本連個男主角而家嘅記憶都係後來嘅。佢話原來之前就調轉係個男主 角。調轉係個男喎，揸個女係負責指揮喎。 係啦，咁佢 即係佢嗰個女其實係佢家姐嚟喎。 係啦，仲要佢家姐嚟嘅。咁就話初初就係個男嘅揸到瀨曬嘢之後就佢個家姐要代替佢咁樣嘅，咁樣嘅，所以個男根本都唔記得咗自己係邊個嘅，咁總之後屘佢記得翻咪又話出動，咁總之佢一坐上部機就完全兩回事嘅，又變咗神機嘅，即刻初號機醒覺咁啊， 係啊，跟住話覺醒咁嘅，跟住佢本身喺個部機又俾啲影像，佢無端有把大劍喺個太空雪住嘅，唔知點解。 乜佢直情有個又係有個咁嘅生命樹咁嘅嘢走出嚟啦，係差唔多啲光點咁樣裏面掹把大劍咪，跟住其實佢哋平時打一隻嗰啲怪都好辛苦，佢嗰度我諗有幾百隻到啦，係 啊，跟住佢一撥咁就全部爆炸啦， 係啦，又佢呢個外掛中二病發作嚇， 啊咁啊搞掂完之後，跟住咪佢家姐我唔知佢有冇斷氣啊，最佢家姐唔知做咩。 唔知啊，我已經睇到抹曬個口。 嗱，即係有啲天煞咁啊！你怕佢慣低咗，可能死咗，但係未死咗又得啊！我唔知發生咩事咯， 都。套都係 Eva 啦，總之睇完 係跟住嗰個臨尾，跟住整完之後咪，嗰個女博士咪又係同個司令喺度講，又咩全部都係照佢哋嘅計劃進行中，話進入下一個階段啦，講到好似好大陰謀啊，唔係好似 Eva。 咪直接 exactly 啊！ 不過佢將一集入面做咗 Eva 好多集嘅嘢，一次我剪到變咗做曬咗。 即係 RS 計劃咪就係人類保元計劃囉，唉多元啦，佢全部佢同埋佢又成日影住佢嗰個基地嗰個 logo， 喂使唔使做到咁足呀、啊、喂大佬。 係唔知呀，即係老番咁樣執出嚟嘅嘢。 唉。咁馬仔話喂其實呢套嘢係咪一集過㗎咋咁樣。 咪我睇完我覺得係咪一集過呀、啊。 喂唔係喎，好似係喎，全一話㗎咋喎。 係囉，我就話。 真係喎，冇㗎喇喎，原來。 係囉，我就話一集過喎、 哦。即下個禮拜冇㗎喇，哦咁 係囉，我就係話佢已經抄咗咁多喇仲有。 咁佢做咩呢，咁將呢套完成咗出嚟都只不過係一集嘅卡通咁。 喔、哦、佢咪滿足下我投稿班友話即係你哋投咗之後冠軍我可以做動畫囉。 即起碼有實現到，唔係好似我哋嗰時參賽嗰啲咁啊。 係喎，即係做完都冇拎出嚟整咁樣。 做完有嗰隻有啊，嗰隻設計隻所謂特機嗰隻有啊，同佢嗰啲渣股一樣樣嗰隻有啊。 嚇嚇， 係啊，因為 即係總言之，我睇我應該話佢即係如果唔係一集咧，你一集已經做曬 Eva 差唔多八九成故事，即係 Eva 後邊嗰段故事佢都未作完啊，佢已經做曬前段嗰啲故事啊。 總之 如果佢要出下一集，要等 Eva 做埋先有啊，應該。 總之佢呢個就直情係係咯，即係根本就係將 Eva 就抄抄埋埋嘅嘢啦。我覺得勁垃圾啦，你問。 咪係垃圾啊！即係佢其餘啲作品都唔即係我另外四個啊，都唔係咩㗎，都係好普通㗎，我覺得係抄抄埋埋嘅。不過我覺得即係頭先我都話齋，都係差架 Benz 出嚟好過講呢個，如果真係動畫嘅話就。 嗱、那、嗰個咧就佢係起碼有別於依家嘅機器人動畫，應該咁。 係咯，似翻近時八十年代嗰啲。 係啦，咪我講嗰、那個佢抄嗰個咧，其實係漫畫嚟嘅啫，都冇動畫化過嘅。咁都好似嘅，因為佢都係攞住架一個車咁嘅機器人去即係即係都好似係鬥車嘅，玩鬥車，但佢又有手有腳咁樣嘅機器人。 系， 咁我哋覺得嗰個故事如果做咗出嚟，我會覺得有趣啲先咯，最少起碼唔 係我唔會覺得係抄到咁咯， 冇咁一樣啫。 你最多起碼又係個 concept 啫，你未至於成套嘢咁照得喎，又做一次啊？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都冇動畫化過噶嘛，我講前嗰個漫畫係。 係。 咁你話個卡通起碼你都係新做啊，係咯。好啦，咁好啦，咁除咗嗰個車機人之外咧，有乜嘢咧？其他啲。 跟住我冇睇到啲故仔講咩，又見到有一個好似只鷹咁嘅機械啊。 鹰咁乜点嘅咧？ 唔系肥肥地嘅个头好似只鹰，跟住又话唔知一万年前地球咁啊，见到喺度打紧啲外星怪定咩咁啊？我见到 佢。哦，咁再有冇其他？ 跟住另外有个就又系大机械，跟住只手个位系有把热能刀咁嘅嘢，跟住喺度劈啊！你话啲对手啊，达到啊，系嘛？有打大怪，又有打机械人嘢，我就。 我即系个主角机都系有啲 Eva 啦，又系。 哈哈， 其實佢好多套都有啲 Eva 嘅，咁同埋仲有抄呢個鐵枝 Dan Barrow。 嗯， 其實佢呢套個主角機都似嘅，個上半身似咯。 哈哈， 有一套就下半身似嘅，即係只腳，即係冇腳掌嘅。 系，跟住又写啲浮夸咁嘅嘢，跟住，但我唔知系佢啲人搞笑，司令条女咁样食热狗嘅，我就。 唔系，如果你讲人设咧，就佢连呢、這个 都唔得嘅 ，FS 嗰个都唔得，佢都而家都改咗嘅。 系。 咁但系唔好理啦，人设因为佢呢度讲明机械动画嘛，咁啊唔好理佢啦。 唔系，即系咧，其实咧讲真咧，其余佢啲机械人咧，即系只只咧都系响底啲度攞出嚟换咗个头系啊，我觉得。 佢呢只都系噶。 系咯，我就系即即都系咯，佢都换咗个头，系佢啲作品嚟噶，即系佢啲参赛而家算啲头、头嗰几个，系咯，即系我所以咪话嗰个 pants 我反而少见啲咯， 即系好同人嘅咋，有啲感觉。 唔知啊，都系咁啦。既然系啲作品，既然系啲人想拍呢，唔系即系佢呢个讲话做想我们中意嗰啲机械咁，但系我睇完又憎咯，就变我又老翻咁，我见到。 系啊，唔好笑大陆啊，真系系啊。 即系你唔系振兴话机人动画，系可系整死佢咯，再做呢啲出嚟。 同埋真系好想知道其余嗰四百几个作品系咩嚟咯？ 系咯、啊，系咪用铅笔画画完之后话佢完成度太低，所以 唔？我怀疑系。咁但系其实佢呢个 proposal 真系冇话要完成度高噶嘛？ 嗯。 因为你有 proposal 啫嘛。咁嗱，其实嗰个车嗰个最衰系咩？车嗰个其实就系最衰就系佢都系铅笔画。 系， 就系衰呢样嘢。咁其实冇 系唔系 C G 啊嘛？佢好似本身几个靓嗰啲全部都 C G 嘅。我怀疑佢做咗 C G 之后就直接俾佢哋，都唔使再整个 3 D， 我冇啊。 你怀疑佢嗰个评选就因为觉得嗰个可以抌少啲钱，因为佢已经 系咯抌少啲，系咯悭啲， 做咗 用翻佢啲 3 D 模组做咁咪平啲。 哇！呢、這个 Benz 红大镬喎，佢仲系铅笔稿喎，系嘛？ 系咯， 咁咪好贵咯，系嘛？ 系啊，我哋由头做过要。 选嗰个完成度最高嗰、那个，成啲片用得翻嗰、那个就系、是、呢个 FS 呢个啦，即系就而家 RS 啦，系咪咁咧？ 系啊， 系咪咁咧？ 唔知啊， 定系嗰啲睇片嗰啲人都纯粹系睇完成度咧？咁如果系，唔系当然啦，我都话佢个评选标准系有问题，就系、是、你冇咧系睇边个揿条片揿得多，因为真系我揿得多唔代表我觉得佢好嘅，真系。 唔系我最衰可能揿得最多啊，平时。 系、哎、系平时系啊，最衰嘅俾人揿得最多啊，啱啊。 咪上次啲人闹人啊。 系啊，啱啊。 系啊，俾我啲咪全部摆最多咁啦。 所以觉得呢啲比赛咪啊，其实都系有。 唔系真系救人都未必，可能即系我条友真系救人影咗都未必有人咁多人揿嘅。我条友喺度系咁乱咁打人啊，抽街屙尿屙屎啊，跟住系咁闹人啊，我啲咪揿得最多。 咁好啦，咁而家咁做一集动画出嚟，咁个意义喺边度啊？ 唔系都满足下咪佢个比赛话会做动画咯。 意义喺边度咧？我就话 冇啊，做个即系做个。做个咁嘅嘢出嚟咁讲一讲话我有做 噶。咁佢如果咁佢比起暗夜仇明嗰个更加即系更加嗰、那个我反而觉得佢起码真系整咗好多个片出嚟喎，虽然系短片，但系好多个喎，同埋人哋嗰啲艺术成分高好多啊。 系。 系嘛？咁当然啦，佢嗰啲系好多都系业内人士玩翻居多嘅，咁但系呢个就似乎系街啲人嚟嘅，咁但系。 系。 我唔赞赏咯，即系如果你成套嘢系抄 Ever 抄到呢个程度，系嘛？咁未睇嘅朋友记得睇啦 ，OK？ 唔系佢完成度好高噶，佢完成度唔低噶，佢里边嗰啲做翻啲人设嗰啲画翻就好靓噶，做得都 系 套嘢个完成度好高噶，即系如果大家中意睇完成度，你咪睇下呢套咯，系啊。但系佢成个故事啊，连分镜都可以抄 Ever 抄到咁足高，我系前所未见。我点解 唔系佢？我好搞笑，我见到个头打开，打到碌嘢出嚟发光，又有把刀嘅。我以为系咪抄 Ever 车，抄中文版嘢啫。 哦，你以为佢个头就系掹咗自己个头出嚟做把剑啊？ 系咯，做把刀咁嘅嘢，我以为系。 哦， 跟住佢冇嘅，原来发光嘅，我条嘢突咗出嚟咋。 我都有谂过系掹咗自己个头做把剑。 系咯，我开头以为系啊，佢咁样发光嗰时。 啊，唔知啦，系啦，咁总之，唔系呢套嘢要睇睇，因为好短嘅啫，都系可能廿零分 钟一集啫， 卡通嘅啫，咁睇睇唔会嘥啦。佢完成度的确好高，系真嘅，咁但系个故事就系完全唔得咯。 系啊， 分镜 咁样咁都赢到真系，我觉得睇咗睇唔系嘛。 嗯， 啲咁嘅质素， 我唔知啊。 咁同大陆做老翻嗰阵时走出嚟嗰啲差唔多咯，我觉得。 会、哎、大陆做老翻嗰啲好好多。 唔知哦，如果你有玩具咪系咯， 唔止噶，你大陆嗰啲虽然你话佢抄边度抄边，佢冇呢套抄得咁足噶嘛都。 哦，啲剧情唔一样啊， 一样噶嘛，呢套成一样噶，大佬真系典范嚟噶，大佬。 系。 係啦 ，anyway 咁啊睇啦 ，OK， 我呢度好推薦大家睇睇嚟做個誒呢、這個反面教材嘅，係。 冇啊，竟然都淪落到呢個地步啊！ 係啊，淪落到呢個地步，日本都係啦。好，咁介紹埋呢度 ROS 計劃，好仲有咩？ 片係咪講曬？ 鹹蛋超人嗰、那個，等等講下下禮拜做啦。咁其實就出咗一個即係叫做係special 啦，就叫做介紹咗下呢個超人做乜 Q 咁樣嚇。 係點解要你話啲其實最重點係啲原因係好騎呢騎呢㗎嘛你話點解兩個超人合體喎。 係啦即係點解嗰兩個超人合係呢兩個超人合體呢咁其實嘩啲關係就都幾牽強。咁吉田同阿迪加明顯係平成第一個同超人第一個啦其實都冇乜大即係冇乜原因㗎啦係啦。 呢個原因 係咁嘅啫。咁嗰個太郎呢同阿梅比斯就更加騎呢就純粹因為兩個都有呢個可以自爆嘅能力。 係。 咁佢嗰個火焰方嚟㗎嘛其實係。 係啊。 咁就係咁嘅啫 ,ok? 咁佢不如預埋阿 Wing Gundam 啦 ,ok? 唔係好多都識自爆。 唉好多都得嘅。咁當然佢嗰個自爆完識回復㗎嘛個重點係。 係。 即係佢哋自爆完之後即刻變返自己出嚟嘅。呢、這個真係重點自爆就唔難。 係。 咁好啦咁另外啊 ,Zero 同阿香姐姐喂九唔搭八㗎喎。 拉碌埋工作咗喎兩條。 原來佢嗰個共通點就係啦都係揸住嗰支矛。 係我兩支矛工作 嘅 人揸碌。 支矛又唔係佢身體一部分啦你話 Zero 兩把刀你都仲話個頭度甩出嚟。喂嗰支矛 係 冇。 係都唔係基本原本個身就變咗 嘅。喂大佬你睇返嗰套光之國嗰套啊即係嗰套係咪叫怪獸 Battle 㗎 是即是走去第一套返嚟打 Barrier 嗰套第一集喎。 是囉嗰套你見到係嗰啲一般嘅鹹蛋超人嗰啲夾啊。 係啲實超到你嘅兩碌滾。 都揸住嗰支喎即係同阿香一樣喎。 係即係個都係合體嘅。 咪即係話其實嗰支嘢只不過係喺光之國嘅一個武器啦你當佢係警棍又好槍又好即係一個好普通嘅啫即係總之你睇門口就揸返支啦咁嘅啫 ,ok? 係。 唔係咩特別嘅嘢嚟嘅亦肯定唔關佢唔係佢本身個超人嘅能力嚟㗎嘛。 係唔關我人士先有呢個棍係俾咗條友拎住又有㗎嘛。 都揸得㗎嘛。咁你其實只不過隻額嚟嘅啫嘛平時個狀態咁你戴咗咪有囉。 咪就算阿超都係開頭冇都係佢上次唔知去第二個空間嗰陣時俾咗佢㗎嘛話儲咗啲能量嘅台有碌棍咁俾咗佢 㗎。咁變咗你因為咁又合體我呢個真係呢、這個佢呢個方法最無厘頭。咁至於嗰個 Barrier 同左飛嗰個狀態咩嚟呢到而家都係 unknown。咁到底係呢一個超人 Ops 嘅其中一個 form 啊就其實係嗰個敵人變出嚟嘅呢因為佢又講又有另一個黑暗喎。 嗯。咁我哋都好鍾意兩隻㗎一定。 嗰條友平時都同個主角係打過個人都。咁佢都有個變身器同一樣喎。咁其實係咪嗰個變嘅呢 係即係佢都係超人。 你當佢係囉咁會唔會係呢我唔知喎因為嗰個人話控制嗰啲怪獸嘅係 嗯 咩魔王獸喎今次嗰啲 嗯 咁到底係咪咁呢定係其實都係個主角嘅其中一個 form 呢我真係唔知但係 poster 就見過嗰個 barrier 撈呢個左飛即係佢哋估係 barrier 撈左飛啦因為有個 barrier 咁嘅眼同埋個有釘嗰個身咁佢咪估係左飛 呢 是啦咁就 Barrier 唔係壞嘅咩 係啦點呀 都可以借佢力量嘅。 係假咁粗掹佢。 咁借啲假超人嗰啲都得㗎喎。 借啲怪獸㗎咪。 借怪獸喎。 係變咗有個巴咁啊變咗巴好彈㗎。係 啦。 係啦個超人帶個巴黃色咁心口㗎嘛。 唔知佢哋。咁到時再睇啦咁未必唔好睇嘅。我哋睇就睇超人打㗎啫。咁同埋呢佢呢集就即係呢一套嘢就即係介紹咗三個傻仔傻妹就係啲平時嗰啲成日去靈探嗰啲呢 嗯 即係網站嚟嘅啫喎。 係你話呢套又係啲選角又好似繼承佢啲鹹蛋超人上一套咁樣又係即係個主角個樣 OK 啲嘅其餘全部都奇嚟。 咪個主角自己係明星嚟㗎嘛。 哈 即係本身呢個主角本身係動作明星嚟嘅。 嗯。 咁所以係有一定嘅睇頭嘅。咁但係佢其他演員呢就唔係好掂嘅。咁佢除咗嗰幾個傻仔傻妹原來佢都有個原來都有個隊嘅我啱啱睇返啲有個隊嘅咁個隊嘅有個阿叔走嚟係咪嗰個係咪阿 Drive 嗰個局長即係嗰個佢嗰個阿頭啊 個大 超人 都好似有啲似啊，我唔知啊。Anyway， 咁啊，總之就奇奇離離咁樣嘅，驚死你唔笑咁樣咧，係啊， 嗯， 咁連嗰個同個男主角鬥嗰條友都樣衰嘅，係，咁啊 ，anyway， 咁揾 fit cast 啲樣衰人樣衰女啲係阿田口嘅，即係特 色，係我唔知係咁， 係啦，即係可能佢覺得嗰條女好索㗎， 係啲口味特別怪嘅嘢， 啲口味都。咁啊係啊係啊係啊，你估個都係啊我的愛神嗰個咩係咪 啊食間啊嘛。 欸嗰啲口味就個個都話正㗎嘛。 哈 哈。係啦。不過啊唔知啦係啦即最正咪就係 女朋友未出世嘛啲人話。係啦。 唔知啊。 即學佢就學佢就溝返啲 BB 啊。係 啊。 即係而家揀定啲 BB 女啊。 唔知可以唔係喎係嗰條女揀佢㗎自己。咩要做媽媽家嘛所以話。 你唔知邊個 BB 女第時係 J 級㗎喎。 係囉。 係囉。點睇啫睇唔到㗎。 係冇必要睇佢媽嗰啲囉。 睇佢媽。 啲遺傳啦有八成㗎起碼都。係 咪佢媽係老分㗎嘛有啊。 係 囉。佢媽係細粒㗎嘛有啊。 唔知 道。咁你要唔要啊 是咁啊。 是咯佢媽係肥肥的。有都有是咯。是咯。 嗯。 是咯。我怕咁啲人就好 focus 喺呢個所謂 J 級呢樣嘢嗰度。J 級喎大佬。 嗯。 是咯。我之前唔知道有啲咁嘅存在㗎大佬 ,J 級。之前咪 G 級已經話好勁㗎啦咩 吓。 原來 J 級嘅咩我真係唔知喎。有 J 級。不過佢哋話呢個係日本 size 嚟㗎啫。 是唔同計法細啲嘅。 鬼婆就唔係嘅即係 J 即可能呢啲即係等於 D 嘅啫。我唔知呀我唔知係咪我唔識。因為我前面冇聽過有 J 級呢個 size 嘅。 唔係如果有好似去到如果。 二 set 係 咪二 set 都有好似去到。 二 set 級係咪帶嗰個人嘅呢 唔知呀。 生乳癌腫瘤嘅喎。 係呀應該行唔到嗰啲呀。 係咪係咪呢 係 抓不到黑咁喎。 唔知道對版咗。 黑原來生乳癌攤喺度啊。係咪咁啊我唔知道啊有二 set 級㗎。係 有好 有。真係有啊我真係唔識啊真係唔識係孤陋寡聞係。大家識嘅話話我聽二 set 級係咩 size？ 嗯。 因為大過個人㗎喎點解。 唔知道咗。計返圓周嘅係咪 啊即一個啞鈴㗎嘛。我唔知道計返圓周係咁樣計㗎咩 吓、 啊，唔系级唔系计圆周嘅。 哦，唔系，即系我意思话咩嘢系？同条腰争几多咁样计噶嘛？ 系咩？咁嘅咩？ 唔系个背脊啊，好似话系背脊。 唔系级喎、 啊。吓、 啊，即系你可以同一个围，但系唔同级噶嘛？ 系。 即系你可以 个比例问题喎，好似。 三十二 A 又得，三十二 D 都一个，即系唔关事喎，大佬。 系。 啊，唔系三十二，好似其实系个嗰条带啊嘛，系嘛？ 嗯 那个级是那个级啊嘛。 是。 不同的啊大佬。是咯。 是。 我不知道是啦。二星级是冇咁嘅加热啦。 是。不知道。 是啦。可以射粒子炮啊应该以咁嘅 size。 哇。 仲要是米加粒子炮啊咁嘅 size 应该。 哈哈。 好。咁仲有冇 嗯。仲 有冇其他 有咩 有冇其他要讲嘅 可以差唔多啊。 我差唔多啦。 作品。因为讲咩喎 消防。本色同咩使唔使讲两句呢 係讲英雄本色啦。 英雄本色同埋呢个咩嘛呢个咩封神榜啊好嘢。 封神榜係啊嘅消防员啊。 即英雄本色呢我哋话即係其实要睇呢係咪要睇返呢个碟血街头啊好似嗰度叫做。Bullet in the head 啊。 哈哈。 有冇听过呢个係啊吴宇森自己话自己最满意嘅即係佢自己嘅作品啊。 但我冇睇嘅反而。 但呢個作品好多睇吳宇森嘅人都冇睇過的。 係因為冇真人化咗嘛套嘢。 咁其實呢套呢就係、是、真正嘅英雄本色前傳。即係吳宇森自己拍嘅。OK， 因為佢成有一段酒吧呢即係佢真係做返俾人搵指住個頭飲料嗰個幕戲嘅。咁當然佢就換上都係啊梁朝偉啊張學友同李子雄啦 ,OK。咁呢度個故事發展落去亦都冇變成有情有義嘅一個英雄故事啦就反而佢最尾反目成仇啦三個。係啦。咁但係嗰度就加咗另一個 反而裏面呢個先是英雄本色嘅，就係任達華嘅所謂法國仔嘅呢個角色啦。係咪叫 Lewis 咁樣嘅裏面嗰啲叫做？咁成日穿住白色西裝又超人咁樣嘅 ，OK。咁嗰套呢就好正嘅，就成套講我哋去咗越南走私嗰啲唔知係培尼西林定乜嘢嘅。咁其實佢哋就因為喺香港就好似係咪都唔知係殺咗人定打咗個黑社會大佬啊。就總之要做草咁樣嘅。咁過咗去嗰邊咁。咁由幾個屋村仔完全冇戰鬥能力，即係普通香港人咁樣。後來就變咗好打，變咗即係等於後尾 Mark 哥咁樣。咁樣到底一個點樣嘅故事。咁但係未睇過真係要睇返。非常之好睇，張學友亦都係我覺得佢做咗咁多套戲啊，呢套戲佢係做得最，應該話佢最表現到啊俾佢，反而唔係有啲即係夾硬俾佢做主角嗰啲咯。呢套就係佢就係、是，即係佢英文名點解叫 Bullet in the Head 咧？就因為張學友係俾阿李子雄咧，即係初到好 friend 嘅三個兄弟一樣，但後屘因為李子雄為咗雙金咧，就因為佢講戰場啊，定講打仗喺度，唔係講笑，係真係同埋佢啲戰爭場面拍得唔錯啊，即係以港產片嚟講啊。你唔好諗嗰啲好 cheap 嗰啲呢，即係成日真係泰國打落丙板嗰啲喎，佢唔係喎，佢拍到有少少 Oliver Stone 咁嘅喎，竟然可以。即係越戰嗰啲呀。咁嗰度就因為李子雄呢為咗唔想俾人發現佢哋呢，因為張學友唔知喺度嗌呀，唔知佢到底係我唔記得佢點解喎，佢舐咗嘢係咩嘢，咁佢唔好吵呀，咁跟住佢諗住個嘴再吵，因為佢冇辦法呀，因為佢再嗌佢一齊死，佢就兜頭打佢一槍，咁佢以為佢死咗㗎。 但是打咗槍唔係應該響佢嗌嘅，其實 咪佢成打頭喎，仲嗌？ 唔係，即係話佢平時喺度叫嗰啲聲，唔係細佢開槍打佢頭嘅。 哦，咁佢周圍唔係嘅，佢周圍都打緊嘅。 都即係周圍本身都係開緊槍嘅。 佢扮喺戰場嚟啊嘛。 哈哈。 咁佢唔想人發現嘅，咁佢咪射咗一槍，咁佢以為佢死咗，但係原來後屘冇事，原來俾人救咗。咁後屘阿梁朝偉都俾人救咗，咁啊發現咗原來呢個張學友咧就流落咗街頭喺當地就。變成咗個街頭殺手，咁只要你俾錢，唔係俾錢俾啲孖啡佢，佢就會幫你殺人。點解呢？就話原來嗰粒子彈留咗個頭入面攞唔返出嚟。咁結果後尾係梁朝偉呢就幫張學友解脫，跟住攞住佢個頭骨返去搵李子雄報仇咁嘅故事。後面唔好睇嘅。但嗰度後面呢係十分鐘嘅啫，你可以唔理。但係前面好好睇嘅 ,ok? 咁呢個就係可以話係英雄本色嘅前傳嚟嘅。可以叫啦。但係因為嗰時佢冇攞唔返呢個權去拍啊，所以變咗佢呢套故事就叫咗改咗個故仔啦。但其實本來就係英雄本色前傳 ，OK？ 咁雖然唔同演員做，但係其實套戲係拍得非常之好睇嘅。咁有時又唔係話一定要有翻周潤發，有翻迪龍，有翻張國榮，但係意思有時即係你有冇翻嗰個 spirit 喺度都緊要。咁你語心自己操刀翻，點會冇啊？係嘛？咁你反而咧，你啲咩夕陽之歌嗰啲就唔掂嘅，老實講。無端端周潤發就由唔識字嘅變咗大學生，咁前傳係大學生喎，即係好似許文強咁，明明係讀書人，但係又後屘變咗打咁樣，咁仲要係梅艷芳教佢嘅，原來後屘嗰啲槍法係咁，都幾荒誕。 唔知啊，睇咁。 咁嗰套戲又唯一就係唱咗嗰隻《夕陽之歌》啊， 係嗰首歌啊， 特別㗎。咁唔完全唔好睇嘅，我覺得 ,ok, 咁會唔會差啲呢？之後嗰啲當然後面嗰啲即係第二啲人再拍過嘅，都有人拍過啲類似嘅嘢。咁一就話上個禮拜你講完之後呢，就有大陸嘅導演就即係開咗個發佈會啦，係咪聽完個節目啦，唔知咁就終於宣布咗拍，因為冇咗四喎咁樣。咁封面嗰個 poster 就最正嘅，四隻狗喺度跑，狗向西奔走，係 係唔知 咁佢落日嚟嘅，向住個落日走，係咪狗向西奔走嘅？係 啊， 咁 anyway， 咁呢個就大家都拭目以待啦，係啦。咁香港我見好多即係人都講曬粗口㗎啦，即係將我哋香港嘅嘢就即係其實都係攞嚟碌卡啫，係咪？你都係見呢個有咩30周年有個 IP 嘅所謂啊，又攞嚟拍啦咁。咁你拍唔拍得翻出嚟啊？你成個故事成搬咗，即係喺大陸發生咁，你仲講咩？治咩勁啫？係咪？ 即係攞咗個名做緊第二樣嘢。 攞名做第二樣嘢啦，你拍得翻咩？係咪？即係搞笑嘅啫，係咪？咁唔知佢做好笑又話咩問啊吳宇森攞版權，個版權都喺吳宇森度嘅。 係唔係？ 吳宇森自己都冇版權，講咩啫？ 係。 我打完應該係啊，隨口到啊。 唔知啊。 咪應該係啊。 嗯， 如果唔係後尾都唔係啊，隨口拍啦，即係電影工作室嘅電影嚟㗎嘛，呢個係。 嗯。 啊、即係其實阿吳宇森當然第一集係吳宇森啦，咁但係其實個版權屬於電影工作室㗎嘛。 嗯。 咁我唔清楚啦，係嘛？咁至於馮德倫嗰個版本就更加唔關事，係啊，當年龍江嗰套粵語片嗰個版本嚟。 嗯。 就唔係阿 Mark 哥、豪哥，唔係嗰啲人嚟嘅，唔係講嗰啲嘢嘅，係啊。咁大家有冇興趣啊？ 都是精裝追仔睇多次好啲啦。 如果唔係。即係我哋話真正嘅英雄本色嘅即係嘅續篇嘅精裝追女仔一。 係 啊。係啦。咁嗰套係最英雄本色㗎啦 ,ok? 咁大家睇啊 ,ok? 咁以後都唔會有英雄本色嘅真正英雄本色㗎。即係就算孤物論你搵唔搵返真人話做得好其實都唔係重點啦 ,ok? 除非佢呢套大陸嘅英雄本色我哋講話搵返真人法做爛口法囉。 你話啊，揾翻阿馮瑞凡嗰啲做阿堅叔啊嘛， 係啊， 跟住仲要揾翻阿叻同阿曾志偉喎，係咯，紅綠燈籠啊，邊個啊？唔準笑啊！ 唔準笑同交通燈， 啊，交通燈同紅燈啊，係 啊， 係嘛？使唔使揾埋劉德華？ 揾埋張曼玉喎。 劉德華做咩？ 劉德華劉備啊嘛，第二集。 劉備係喎，係啊，咁係張曼玉係嘛？個李賽鳳啊， 係啊。 全部出一 shot 嘅啫，系嘛？ 系， 系嘛？其实将个精装追女仔拍多次，但系嗰啲英雄本色啲人物咧，即系平时喺精装追女仔入边你见唔到样嗰啲咧，呢度就加翻个样 子。系， 系嘛？ 系啊，佢又见到阿狄龙佢哋啊，本身 即系呢 开头一去到间嘢嗰度，咪话冇做大佬好耐，同埋见唔到个样噶嘛嗰时。 系见到个样嘅，佢呢度新版就见到样子就佢而家呢个新版揾嚟演嗰啲人啦，吓。 系啊。 咁同埋最好笑呢佢擺咗幾個蠟像喺度嘅發布會咁啲人就話唔明點解有梅艷芳嗰個蠟像嘅。 咁就點解係夕陽之歌先有梅艷芳 係呀唔係好明㗎因為其實唔係好 fit in 嘅講咗嗰句。 嗯。 咁 anyway 啦咁如果佢覺得係咁就咁啦即係佢自己理解過啦係啦。即係如果一個中國嘅故事即係傳統故事呢個封神榜都可以搞到篤屎咁樣咁英雄本色是什麼啊是吧是啦。那講了封神榜咩 喂講埋啦封神榜。 喂啊這個咩喂他身後叫 Lich of Gods 喎。 是。 是啦。是啦。 你話點解會無端女真子變咗主角啊 是女真子的主角因為他是人嚟嘅仲係普通人嚟嘅和尚咁嘅啫。咁當然好似係向左做嘅是吧 就一變女神喎因為。 冇錯啦即係嗰個應該係後尾就進化就變成雷震子嘅呢個英俠嘅狀態 吓唔知都係咁啊有雷電咁啊同拎咗野好揈喎。 係啦至於呢個啊古天樂就唔係佢哋之前講話咩孔雀王原來佢做新功炮即係華人嚟嘅。 嗯。 最特別就係佢真係騎咗炮喎。 唔知道有個名字有咩有咩。 騎咗炮咁姜子牙即係咩騎咗牙呢 是好大隻牙喎。 定係好似李君牙咁樣一出嚟就會笑一笑咁樣呢我係姜子牙咁樣呢使唔使呢 唔係兩隻佢嗰個大板牙特別大喎佢嘅兔仔咁樣。 我睇咗都幾好笑呢度應該係笑片我會覺得會適合啲啦。 唔係同埋你話即係啲演員去到連服裝都唔使整喎即係得個面出有啲髮型都唔使整喎。 係成身穿住綠衫波波衫得㗎啦。 成身都是綠色喎 跟 住就黐返上去嘅 key 個頭黐面嘅啫 就係要個面嘅。 係咪連個 body 都係電腦 key 呀 係喎都唔使點樣喐㗎就係、是、整個樣整啲表情嚟得㗎。 咪有人問係咪成日全部都係 CG 公仔咁肯定唔係肯定塊面唔係嘅 係呀。 係呀。但係嗰隻咁嘅嗰隻咩先得人驚喎嗰隻哪吒係咪應該係。 唔知喎公仔呀。 我即刻諗起嗰啲捉妖記嗰隻 Uber 啊大佬。幾威核突啊大佬。 冇得咁啊。 即係嚇死狗之作啦大佬。咁anyway 啦五億算吧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即係但呢度佢又唔係賀歲㗎喎好似。 嗯。 係咪好似就做㗎啦 七唔知好似係呀佢就做係呀。係就做係 呀。唔係賀歲㗎喎係啦咁唔擺賀歲檔會唔會冇咁好票房嘅呢 是啦唔知啊暑期㗎嘛。 係囉暑期咗佢又唔係嗰啲咩。 所以佢咪當卡通片咁做啊先。 卡通片咁做。唔知啊係囉。咁啊當然都 非常期待啊，套咁正嘅嘢係咪，即係大家都話啦，呢套仲唔衰過進擊的巨人，我得意到終於有人墊底啦係咪。不過又衰唔晒嘅，講真係咪，你呢啲票房起碼大陸唔會衰嘅。 係有 CG 一定係，有明星一定係。 呢套有大家最唔鍾意嘅范冰冰同埋 Angelababy 做嘅，OK？ 係。 咁香港係應該唔係點睇㗎啦啲人都。 哦，唔睇啦，你見到佢哋。 唔係喎，但係我覺得我哋係要睇下喎，呢度咁精彩嘅嘢。即係唔講邊有得笑啫。 嗯。 好。好啦，咁我又叫噏過啦 ,OK。 係。 哦，咁呢個71又 happy 啦，係咪又搞。是吧，好似又衝擊一下啲差佬又成喎。 啊，又要整一整啦。 喂， 例行公事喎。 其實即係話咩返咗兩個英勇獎章俾兩位消防員咁樣。 嗯。 咁人又問啦，咁其實咦好似都即係早排都有另外兩位就係掃街嘅，好似都俾車車死喎咁樣。 係啊。 咁點解嗰兩個又冇被表揚呢咁樣。 都冇人提啲網上高冇吹嘘喎，因 為即係到底係咪因為消防員就係冇生命危險救人，嗰兩個就只不過係掃街呢，咁即係人問好多好多嘢嘅 ,ok? 咁其實我覺得都唔使可憐㗎喎，咁如果大家覺得所有差佬都係衰人，即係一竹竿扮曬，咁唔係應該一竹竿扮曬所有公務員嘅咩？ 正常係啊，如果 係。包括郵差，包括所有公務員係咪？係囉。 唔係喎，以玩具嗰度嚟講，佢又平又正，啲老返佢又賺㗎喎。 我根據返佢哋邏輯㗎嘛，咁你全部都係衰人嚟㗎，係咪？你當政府都做嘢嗰啲唔係朝廷英犬啦，唔係咩？即係根據佢哋邏輯呀，唔係我話。咁朝廷英犬咪死不足惜啦，白兵見到就肥低佢㗎啦，係咪？我理得你個係穿住白兵裏面嗰個邊個。 嗯。 話唔定都係好人嚟㗎，話唔定星戰七個黑仔嚟㗎。 是囉，白冰都有好人㗎。 是啦，我理得你啫，你穿得白冰裝就仆街嚟㗎啦嘛。 吓。 唔係咁嘅咩？你基本上個帝國軍所有人洗廁所嗰個都係衰人嚟㗎啦。 吓。 係咪朝廷英犬㗎嘛，咁朝廷英犬咪死不足惜囉，咁所以咪抵死囉。啱唔啱啊，根據佢哋邏輯。 佢哋唔鍾意咁計㗎嘛。 咁嗰兩個消防員抵死㗎啦，直情死得好啦，係咪？啱唔啱啊，咁嗰兩個掃街直情唔死都冇用啦，係咪？要根據佢哋邏輯呀，唔係我話 ,ok? 咁點解咁奇怪呢，呢啲你又去表揚呢？咁我覺得如果你要向消防員致敬，咁其實全體消防員都值得尊重嘅。咁嗰次拯救裏面咪死咗嗰兩個先值得尊重嘅，即係冇死啲人就唔值得尊重嘅。咁如果大家真係咁尊重嘅，你經過消防局就去敬禮 ,ok? 唔好做埋啲咁嘅即係選擇性地真係做啲嘢 ,ok? 冇意義。 咁一向都係喎，佢嗰條友唔捉我，點解會啲差佬特別衰呀，因為我亂咁講破路俾佢捉咗咁樣，跟住又鬧佢。 差佬。 其架車本身又抄佢牌咪又鬧佢。 即係抄牌嗰啲啦，或者嗰啲咁嘅小販管理隊啦，即係。 係呀，類似呢啲啦，係呀，咪咁。 好有同你嘅利益有衝突嗰啲唔係衰人啊。 係呀。 郵差冇衝突啦。 係呀。 咪就嘥氣啦，係啦，你話其實真係等於嗰啲玩具㗎嘛，即係大陸呢平時乜都鬧嘛，但佢出啲老返佢出啲冇攞版權，但係佢又好鍾意嗰啲嘢就多謝大陸㗎嘛，你話。 係呀，係咁寫嗰啲。 係呀。 係呀。 咁照計。 但係問啲人佢哋話唔係咁計，好搞笑喎，點計我真係想問佢哋。 咁 佢 哋有貢獻喎，如果係咁邊有衰曬呢， 係呀，冇衰曬。唔係我成日問佢啲點解咁樣，跟住佢哋都答唔到，佢話唔可以咁計喎，點計我就係問唔到佢點計喎，但係 咁佢都咪有著數嗰陣咪諗住石喎，唔簡單。 係。係囉。 咪即係你佢唔鍾意佢嗰啲，但係因為佢有嘢純粹係佢有啲嘢影響咗佢嘅利益。 嗯。 就其實利益出發嘅啫，講穿咗。 係。 就咁簡單咁，有咩複雜啫。 嗯， 簡單啫， 哈哈， 唔係正義啊，其實呢啲 冇啦，邊有佢自己所謂正義啊，佢自己心目中啊，佢個把尺都係佢自己度嘅。 你試下香港通過咗嗰個瑞典定瑞士話，嗰時咪公投咧，話想睇下可唔可以搞個咩最低收入，咪最低嘅 可能佢叫乜嘢呢，即係總之向所有嘅市民出糧，政府出糧俾市民，唔係返工出糧喎。 哦，係好似話係逢人都有糧出喎，唔使你做唔使做咩，最好係佢嘅市民就有糧出喎。 冇錯啦，每個月連細路仔都有 喎。嗯。 咁大人就大概兩皮嘢，細路仔都有一皮嘅。 係。 我諗香港啊，直情個個都投 yes 啦，有冇人投 no 啊？ 哈哈，係咯。 人哋又投 no 喎、啊，點解咧？因為人哋覺得咁樣個國家會冧喎、啊。 係死硬啦，正常。如果以正常。 但你喺香港，你覺得啲人會投 no？ 肯定唔會啦，正確咗。 我咪扯乾咗香港撇個即係打開個庫房派錢啫嘛，點會有 no 啫？攞六千蚊。你會話唔攞啊？ 係，俾啊應份，唔俾啊又鬧衰你喎。 係嘛？好，咁咪每個月每人都每個月喎，每人派兩皮嘢，咁大家咪攬住梁振英錫咯、啊。 嚇！ 其實而家啲人出嚟嘈，都係因為純粹自己嘅上升空間有限嘅啫嘛。 嗯。 係嘛？ 係。 就係咁啫嘛。其實就算你外國嗰班恐怖分子，恐咩怖分子啫？即係其實你 ISIS。唔係嗰度派入嚟嘅人，係當地嗰啲人啦，即係為呢個鬼佬自己呀，或者佢裏面嘅一啲嘅即係印巴裔，其實佢都唔係真係因為個宗教或者乜嘢，其實佢主要就因為佢自己嘅向上流動空間唔多呀。 嗯。 所以就用咗呢一個嘢就攞嚟做個理由咗去發動恐怖襲擊，呢個事實嚟嘅。 嗯。 係咁咋嘛。关咩事啫？如果你话哦，嗰度好嘅，生活好好嘅，我去咗嗰度做难民或者做咗移民，喂，嗰度真系唔错，佢边度得闲去恐怖袭击啊？ 嗯， 个彩嘢都傻啊！咪即系我讲嗰啲自发性嗰啲啊，我唔系讲话拉登啊，啲专登把人嗰啲啊， 系喂，咪嗰啲或者洗咗脑嗰啲咯，咪有钱仔嗰啲原本跟住，但系唔知点解过咗去，跟住信咗佢哋，跟住系咁灌输思想咁嗰啲咯。有啲系呢啲咯。 咁你讲嗰啲我唔知啊，但我见到佢普遍发生事嗰啲，其实因为佢冇乜向上嘅流动空间，即系意思冇得上位啊。 吓、啊，咪都系得两种嘅，因为我成日觉得系一系又冇得向上啊，你哋话呢种啊，另外一种就系都唔忧柴唔忧米嗰啲咯，又系就两个极端都系变咗咁样咯。 咁嗰啲就唔知啦 ，OK。咁但系你正常嘅，如果你經濟搞得好啊，或者佢都唔理你系咪經濟搞得好啊，你有錢派咪得咯，我理得你經濟好唔好啫，系咪先？咁佢又冇声出噶啦，有咩所谓啫？我所以成日都讲噶，每个礼拜搞下特首杯啊，阿梁振英民望翻翻嚟噶啦，你信唔信啊？ 唔知喎，派嫌佢派得少喎，真佢又啲人嘈咪 特首杯就派得少。 咩唔係咁啲人唔係得寸進尺㗎，派六千又要要多啲，跟住之後 係你去買㗎嘛，唔係佢派㗎嘛，咁你多買佢咪多派囉，你六千萬啲係你哋去買㗎嘛，你買六彩你六彩係馬會攞出嚟㗎咩？ 嗯， 唔係呀，即係我搞㗎嘛，即係我去 organize 一個咁嘅賭局係咪？ 係， 即係冠以梁振英之名嘅特首杯係咪？咁我個個禮拜都搞嘅，哎，日都係六合彩，啊，六日七日都係六合彩，係嘛？啊，跟住五日都跑馬 ，OK？ 嗯， 咁咪冇嘢咯。咁日日都大家有機會發達喎，你諗下係咪啊？ 嗯， 係嘛？點會啫？係嘛？仲點會去嘈啫？而家就冇機會發達啊嘛，冇機會上位啊嘛。其實係咁啫嘛。咁你咪將呢個怨氣，你咪走咗去搞呢啲嘢咯。其实真系关唔关佢嗰啲政治嘢事咧？ 唔知喎，做咩都俾人闹啦，唔关事。 当你好有好嘅一个向上嘅空间嘅时候，你仲会唔会理佢？ 嗯， 因为而家佢就阻住你嘅嘛，系咪啊？咁啫，系咪？起码大部分系咁啦 ，OK？ 我唔系话所有啊，起码大部分都系咁啫嘛，系咯，系咯。左头左势嗰啲咪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咯，即系嘥气啦，系咯。即系如果你真系咁有心嘅，即系都系啦。许冠杰唱歌仔啦吓，够姜就揸枪走去抢，即系够姜你就不如整革命军啦，嘈咩啫，系嘛？唔系即系唔系唔嘈啊，即系 唔系喎，有事嗰时射爆喎，最劲系。 唔系即系唔好得个讲字啊，我意思。 唔系咁，佢系利用啲人啫嘛，系咯，吹有事咪即系缩咯。 系嘛？ 係囉。 佢嘥氣呀，有咩用 呀？唔係佢覺得威呀，唔知做咩喎，攞嚟睇。 見到啲乜嘢政治現實唔會呀。 我咪喺度玩嘢 呀。嘥氣呀。即係我最睇唔起啲人。Anyway 啦，好唔啱聽嘅，好多人都覺得 ，OK， 咁啊，咪去多啲咯，係咯，咁啊，係啊，有條僆仔都好好有前途啊，係咪先？講嘢幾有邏輯啊，係咪？係咯，好，咁啊，有冇其他？ 冇啊，今個禮拜差唔多， 差唔多啦。咁啊，自殺特工隊張新 poster 咩意見？ 嚇，咁細粒嘅啲人嘅， 一嚟啦，但後面有好大塊面喎，最得意係。 系啊， 有个自杀特工队后面有个面喎，呢个到底系天线德德 B 后面嗰个太阳啊，定其实系麦当劳叔叔咧？ 唔知喎， 系咯，完全不能辨认喎，呢个水嚟噶。系呢个角色就即系我估系啊小丑啦，系嘛，只可以估啦，系咪先？系啦，咁啊马仔觉得系咪阿 Joker 嚟嘅咧嗰个？ 似系啦， 系咯，即系 要搵人 sell 啊， 冇理由唔系啦，但系你睇唔到系边个嚟嘅，咁做咩咧？啲人都奇怪，即系你呢套嘢，唔系佢其实佢鬼佬嗰啲 poster 都好靓噶， 嗯哼， 系咯，整乜鬼嘢嗰个香港 poster？ 呢个应该系香港 poster 嘅系咪咧？因为写佢净写自杀特工超能部队，呢、這个香港名嚟噶嘛？ 系， 系咯，咪台湾人咪叫呢个名噶？ 唔係啊，應該 咁又唔係簡體字，咁應該係香港 poster 啦。好多人都鬧呢一張 poster 嘅設計咯。 嗯， 即係自己整嗰張咁肉酸，完全係冇設計，可以講冇設計係。係啊，唔知點解啊，咁啊越嚟越差啊，呢啲嘢搞得 都係交行貨嘅佢哋越嚟越。 都想自殺啦，我諗佢哋自己。 唔係啲心情，唔係啲人啲心情唔係去曬嘈嘅，就係星期啲睇。整政府嘢特別落力嗰啲喎，唔係設計呢啲嘢，跟其餘啲所有 design 都冇 Q 用力㗎，唔係。 哦，即係你講平時笑政府嗰啲搞笑嗰啲意 係啊，或者整嗰啲咪最用心用力咯，跟其餘啲全部啲設計都冇乜，都係交行貨嘅，都 hea 嘢做啊。 咁你 key 啊梁振英落去啊嘛？ 嚇唔知啊，佢哋啲最有心機啊，唔係整嗰啲。 唔係我話呢個啊，後面做乜 key Joker 啫？key 啊梁振英落去啊嘛，決戰689啊。 吓，冇啊，定 真系好笑啦、啊！咁啊，死亡笔记啊，讲埋啦，报多几个消息啊！啊，个鬼老板话开拍咁样，阿 L 系黑人啊，咁见过啦，系咪？ 系黑仔系。 系咯，咁啊，见过一大扎，我贴咗啲相出嚟啦，啲演员系点啊？咁啊，睇完都完全 feel 唔到咩死亡笔记啊 ！OK， 咁啊，佢系拍就拍啦，咁我冇期待 ，OK？ 应该冇嗰种 feel 啊，好啊。 啊，冇唔知啊，咁佢睇下到時佢而家啲， 唔係睇下拍成點啦，可能佢到時套戲入面有好啲嘅。 但係你聽到黑人做 L 嗰、那個好無厘頭啊。 哦，咁未必嘅，你睇下佢氣氛做成點喎。 點解係黑人咧？點解揾個黑人做咧？ 嚇、啊，都係啲市場問題啊嘛。 市場問題？點解唔揾黑人做啊？夜神月先咧。 嚇、啊！得嘴閒啊嘛，唔係 夜神月喎、啊，咁黑人啦、啊，係咪 ？A 來白噶嘛，因為白人啊嘛，唔係咁咩？ 唔係相反嘅而家中意， 因為相反啊，唔知啊。咁啊，邊個黑妹得唔得啊？啊 Lisa Lisa 係黑妹得唔得？ 都得。 即係總之聽咗唔係好啱胃口咁樣 ，anyway 嚇，就咁啦。咁啊。有冇其他？我見到有隻乜鬼嘢咧？嗰隻超級金雲啊，話公布咗下一隻啊，出呢個咩喎？呢、這個白獸王啊， 係啊， 係嘛？ 係啊，公布話係啦。 係咯，咁有人就話其實有咩特別呢？其實都係咁嘅啫，咁樣 都係咁樣懟落去 咯。即係其實又可以有咩分別喎？咁樣即係咁當 唔係我諗佢啲可動好啲咯，啲插落去嘅位可以喐到咯。 咁你比例啊，可動一定好啲啦。咁你個基本型咁當然。 冇乜特別㗎，其實都係五隻獅子咁插埋一齊㗎，冇乜分別。我覺得唔會有咩突破啊。 唔係咁冇可能突破，咁佢梗係忠於翻原著 啊。係啊，因為個造型係咁啊，佢變形又唔係話好似之前一啲不可能變身，跟住整到要變身嗰啲。 冇乜不可能㗎。 係啊，佢都咁插落去咁咯，係 咯。咁啲獅子啲手腳都唔會真係可以縮咗入去啊，係咪？ 都係接埋咁樣，因為俾佢換走佢最多。 冇咩啊，係咯，咁你要求乜嘢啊？咁都係咁啦。但係有啲人就好著弱咯，我又唔知點解喎。 其實八獸王呢個卡面喺香港好似唔係做過嗰套啦，呢個做咗做過 Voltron 啫嘛。 哦，唔係好做過嘅。 做過八獸王，即係日本嗰套喎。 日本我做過，亞視嗰時做嘅好似冇錯。 日本又做過八獸王。 即係係啊，做過啊，亞視做啊。 唔知啊，可能我唔喺香港啊嗰時啊。 係做過啊，不過我嗰時睇。其实唔系觉得咩，我成日个印象都系响佢出动嗰阵时咧，跟住坐落去系咁响啲即系啲石啊，跟住啲树根，跟住同啲水啊啲咁样嗰啲咁嘅嘢，走嚟走去去到只狮子度。 系咪好后期先做翻嘅咧？即系唔系嗰时做嘅咧？ 可能咩话唔记得咁又，但又唔系话好新嘅，即系唔系话九十年代先做嘅，我记得好似。 哦，即系有做嘅，我真系唔知道。 都做过嘅。咩啊？ 唔系九十年代，即系你知八十年代做嘅， 应该八十年代尾嗰时做嘅，好似冇错。 系嘛？ 系，最亚视做过，我印象系就睇过。 我唔喺度啊， 系佢嗰个咩？原本揸蓝色狮子，唔知头几集挂咗啊嘛。 O K， 系咯，跟住俾个公主揸啊嘛，变咗。 因为对我嚟讲，我不嬲都唔系觉得好靓嘅呢个剧人。O K。 哦，系啊，唔系好咩啊？嗰时其实反而系中意，即系咧，其实咧佢合一睇唔中意，系未合睇之前中意只黑狮子咯。 其实当年咧 ，Voltron 咧，鬼佬原本系想买金毛狮王， 系买错咗佢。 系日本佬俾错咗片佢， 系啊， 因为佢都唔知嗰只叫乜，佢话有狮子嗰套机械， 系。 咁原来有狮子就俾咗 呢个多啲啊！如果计狮子系。 咁其實佢就唔係想要呢個嘅原本，咁但係佢就因利成變算啦，我呢個都依有公主又成，咁都 OK 嘅，即係是但啦咁樣。咁佢就做咗呢個，就造就咗呢個白獸王就變咗，即係反而即係喺美國嘅知名度好高。 嗯， 其實本來就應該係金毛獅王，就冇辦法啦，係變咗咁啦，係。咁啊 ，anyway， 咁啊呢只都當然出入金雲都 OK 嘅，咁啊到時候睇下即係實質點啦。 嗯， 好，有冇其他？ 嗯，冇啊，差唔多啊， 冇啦，系嘛？ 系咯， 咪即系讲唔晒嘅，讲真又系 咯。哦，如果系，如果有冇提过千隻鏈咯？英戰機， 讲下啦，系出咗大比例嘅， 系啊，可以变个头嘛，一样。但系啲人成日喺度估话会唔会出埋个身嗰啲咯？ 有人话 Q 版嘛个身， 唔即系用翻之前嗰只啊，成个粒耐。 唔係我話唔係啊，我應該出嗰時咧，朋友號嗰個咧，俾個好大個膠玻璃去插落去， 嚇、啊， 係嘛？即係總之你以為會出翻同比例嘅像啊、獅子同嗰只嘢就唔會咯，我覺得 ，OK？ 唔會咯，大一滯即係如果佢出咗只大笨象，真係冇可能。我而家呢啲嘢都成千，差唔多九百幾。佢如果出咗大笨象，真係大咁多，佢做嗰只要幾多錢啊？真係買唔會出噶喎。 係佢出，佢哋咪話出只 Q 版咯，即係個頭大嘅。 唔系咁，但系只鹰系放大咗之后做咗系靓嘅， 系其实系靓嘅。咁你觉得冇 problem 唔好买咯？即系有人又话扯搵笨咁，唔好买咯。冇搵笨噶，你买同唔买嘅啫，大佬。 系只要搵笨，唔系成日即系等于，其实啲人闹啲铺头啲系做得咁贵，咁人哋做呢个价钱，你唔买咪算咯？你做乜嚟咁嘅？ 系啊，人哋中意标几钱都得，系嘛？100万一只都得，咁你买唔起唔好买咯。 系啦，佢本身又唔明。呃你又唔係咩咁佢標明我價係呢個咁你唔啱價咪唔好買咁唔使喺度鬧佢 囉。咁你可以睺下佢會唔會冧會成鬧咩。 係呀唔係我又話佢標呢個價咁你唔使鬧佢話都做得咁貴咁又話咩黑點標個價錢明碼實價咁唔同黑點係兩嘢嚟㗎喎。 是但啦咪又係總之最後令到你有嘢阻住佢嘅嘢咪所有都係衰人咁咪就已經講㗎啦。 系啊，都系咁啊，系咯。 即系你要打劫嗰间铺头，跟住卖只老鼠货俾佢十分一价钱，佢咪话你系英雄咯？ 系， 系嘛？你咪罗宾汉咯，系嘛？ 吓， 即系咁啫嘛。咩叫罗宾汉啫？卖老鼠货嗰啲咪罗宾汉咯？ 吓， 即系某啲喺太原街嗰啲咧， 吓， 嗰边间啦，即系响晒赌嗰间啦。 嗯， 嗰间好多间都响赌咁就系， 吓， 自己谂啦，系咯。系好多人话好嘢啊，好嘢啊，系咯，唔系，冇噶，即系讲嚟讲去，最尾就系自己得益嗰阵就 OK 噶啦。 系就系即咁咯。 呢个就系中国人嘅性格。 嗯。 其实你就算当年香港97系公投，香港系独立自己运作都好，只要你系中国人去管嘅咧，都唔会 好咯。 係啊，我覺得係。 即係你唔止係中國人嘅，咁你就睇下南非你就知㗎啦 ,ok? 係。 即係你英國管 ,ok, 咁你獨立，咁你咪南非咪黑黑鬼自己搞返囉，咁結果點啊？ 嗯。 係啊。即係未必好得過而家囉 ,ok? 即係有另一啲問題啦，即係咁講係咪。係咪一定衰過而家又未必，但係即係都唔係好嘅。個重點唔係邊個管，意思唔係中國人嘅邊個管，係中國人管就死得啦。 係 呀、啊。你自己睇下，你唔信你咪冇用嘅，所以我覺得冇用嘅。同埋公投係冇意思嘅。你睇下佢哋脫歐嗰啲嘢知嘅。即係公投只係體現咗就係大部分人其實都係冇腦咁解㗎嘛。 係呀、啊、我成日覺得係呀、啊。 冇意思嘅。即係其實你整個議會就你 suppose 就要搵一啲即係有遠見啲人，你選埋啲豬頭骨啊出嚟，淨係掟嘢嗰啲係你嘅問題啦，係咪 唔係就係專揀呢啲㗎嘛，做咩 你啲選民都反映咗你啲選民嘅選擇同智慧。 係呀、啊、你啲選擇能力咪做呢啲，邊個做場戲好睇啲咪揀邊個。 其實 suppose 就要選一啲有遠見有即係有即係真係有去處理好啲事嘅能力嘅人去代表你去嗰度開會㗎嘛。原本係咁嘅，原本係咁嘅。咁點解唔全香港一齊開會呢？咁、以前就話唔可能嘅，而家有網喎，真係可能㗎喎。係囉。可以一齊決定㗎，唔使代議政制㗎喎。係囉。咁嘢嘢都公投咪得。點解唔得就因為大眾其實冇呢個認知可以做得到呢樣嘢。 公投翻嚟衰嘅， 咪好多時都係從自己利益出發啊！ 係啊， 係咪就係咁咯？即係你問你啊嘛，問你個人啊嘛，咁我梗係諗下，喂呢個政策對我有利，我咪贊成。哇！呢個政策對我唔好利喎、我損害我利益，我咪反對。即係咁短視嘅啫。咁佢唔會啊、一般人咧未必會好似人哋外國咁樣咧去諗下咧啊！即係當然啦，每個月政府出糧俾我。咁佢又真係好意㗎喎、個政府話即係大家以後就唔需要去為錢而工作，咁其實你可以做返你自己本來專長或者你本來有興趣去發展嘅嘢嘛。即係你仲藝術家搵唔到食，咁第一唔使呀，你唔使諗搵食，搵食 ok 㗎，保障嘅一定有飯食。咁你去做你鍾意嘅音樂或者去畫畫或者 whatever 嘅嘢，咁樣你唔使睇住個市場唔做，好事嚟㗎。但係點解人哋都選擇唔去，因為佢覺得都唔掂啊，咁樣個國家會冧啊嘛，人哋會咁睇。係啊，咁到底你香港人或者中國人會咁睇咧？咁你睇下喺呢個意大利， 大部分人都咩啊？ 意大利而家就發生緊即係同警察對峙啦，一班中國勞工係啊。咁你去打人哋警察嗰陣咧，就好嘢喎，嗌要支援喎。 係。 係啊，咁啊。调翻转啲中国人打翻中国人警察咁就话呢啲系暴徒嗰啲咁奇怪嘅，即系我唔知咩啲，不过双重标准呢个都系中国人性格之一嚟嘅，不嬲都。 哦，系一向都系几个标准，一向都系佢话嘅。 系啊，搬龙门咁 anyway 咁啊，即系呢几日就睇到好多几荒诞，比电影更加即系有趣嘅嘢，系更加荒。 所以咪讲咗话，而家点解我都香港人咁少睇电影，为咩？ 唔使睇科幻，因为平时更科幻啊。 系啊，都唔经唔个逻辑已经超越咗正常嘅本身。 啊，讲漏咗一样嘢，报一个节目俾大家去玩啊！七月八号到八月七号啊，咁啊有呢个嘅《海贼王》啊，夏日激航咩啊，狂欢世界佢咁叫啦吓，系撩楞个名系啦。咁啊，其实都系啲嗰啲算系咩嚟嘅咧？即系啲水，即系嗰啲咩仙嚟嗰啲啊，啲水嗰啲咧，佢叫咩？水上滑梯啊，其实啊。 是 即係嗰啲奇怪設計嘅全部都係以海賊王作為一個主題，咁各咁多人嘢都係幾個攤位遊戲，咁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玩下。咁喺邊度呢？其實就係喺呢個嘅其實嗰個咩呢，叫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係。 即係龍和道九號啊，咁大家應該知啦。 啊，熟曬啦我哋。 OK, 咁要錢喎 ,OK。入場費五萬蚊嘅，咁都係佢有啲套票，有啲咩全日通咁嘅，嗰啲幾流水咁 anyway 咁，咁大家有興趣就去 Seven 嗰啲有得賣嘅， 嚇 有飛賣係 OK Seven OK， 咁大家就 check 下有興趣去啦。咁我諗 OK 嘅，海賊王喺香港都一定嘅擁趸係咪？ 係啊， 咁其實我哋群組都貼咗，有興趣去睇下，貼咗佢嗰個 official 佢嗰個節目個 link， 咪睇下實質有咩玩，咪寫得好清楚。OK， 咁啊，我介紹咗呢個先。好，仲有冇？咁啊，有冇啲咩展覽？有咩其他？有冇？冇啊，係嘛？ 冇乜啦。 冇乜。好，咁下個禮拜大家記得睇《蒙面超人一號》啦。 係，但係好似得佢啊。 咩啊？ 得佢下禮拜，佢冇其他。 下禮拜冇戲做嘅，其實嚇。 係啊，就係得《蒙面超人》。 係。咪真係冇？唔係咁大劑啊？ 係啊，就無變超人咯。 咁唔會都係好似寒戰二嘅，聽講。 係嘛？ 咁寒戰呢啲可能或者你都係當科幻片嘅。 係嘛？ 咪你可以對比翻啊嘛，即係日本成日話想拍到啲荷里活嗰啲咁嘅，即係大場面啊，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就算係警匪都好啦，即係佢想拍到好似荷里活咁啊，即係嗰啲咩白宮末日噶嘛。 嗯。 佢成日想拍噶嘛，咁啊福井又話表表姐啊嘛，係咯。 是 我不知道哪个表姐啊，是是老表你好嘢啊，咁我觉得反而唔係，我觉得寒战啊或者之前嘅赤道啊，可能香港导演拍到啊，又冇乜钱冇乜成之下又拍到啊，冇完全冇政府支持之下又拍到啊，咁係咪压车喺度返日本佬应该。 唔係佢哋唔擅长嘅嘢成日想做啊，唔知係佢只擅长嘅嘢唔做啊。 我唔知佢啦，即係香港似乎就有即係啊、有人做到，咁係咪應該睇下呢寒戰二囉咁樣，咁但呢個雖然唔係科幻片 ,ok? 咁但呢類型嘅戲裏面其實我即係我諗點都值得大家睇睇嘅。咁係冇呢真係完全冇下禮拜咁大真。 冇我見到好似冇喎其餘。 死火啦咁下禮拜講咩 無面超人都就係得。 Oh shit。咁再跳又要跳到咩7月21㗎喎係咪 係呀 ,14 號都冇啊。 都冇嘩兩個禮拜都冇戲做。 係啊。 喂真係暑期都死喎，我以為暑期好返啲呀，啲戲講完都 冇。即係我杜琪峰嗰套三人行囉，如果你話十四號。 科幻片嚟㗎。 唔係啊，呢個有趙薇、古天樂佢哋嗰啲。 咁樣。咁 ,ok, 唔知呀、啊、到時交俾阿筆打同大家講下啦 ,ok。 咁啊要去到21號先有科幻片呢、這個《星空奇遇記超域時空》。 會唔會外國有啊？會唔會北美有啊？我唔知道。 可能係啩？呢個 有咩戲啊？係咯，咁如果有，同大家可以講下嘅。如果北美有都可以講，係咯，係咯。 係。 就唔係一定就講香港嘅，係 咯。但我唔知點解真係咯，捉鬼咁死隊啲一黐咗落去超域時空一齊做。 嚇、 啊？係咯，同一個禮拜嗰樣。 唔知啊，咁咪做咯、啊，咪而家好興噶，攬 住。係，養埋一齊啊嘛。 攬住死啊嘛。 系唔知惊唔系约埋一齐上咁样要 摊匀啲唔得噶嘛？ 系咯， 系咪有咩特别噶嗰个礼拜？ 有冇啊？ 冇啊。OK。 跟住7月28就半碟追击五啦。 系啊。 吓，身份重启啊。 系啦。8月4就自杀特工啦。 吓吓。嗯。 啊、有一套咩夺命狂沙喎、啊？8月4都多一套。 是吧 即是鲨鱼啊是吧 是。 八月四做 了。这个绿灯侠老婆做的嘛。 绿灯老婆阿水来的。 是不是我花边教主。 绿灯侠即是你讲即是 即是阿死侍啊现 在。OK。是啊。recall 不到是啊靓女来的都是啊。 是不是即是绿灯侠入面做他女朋友的嘛。那时就是拍绿灯侠沟了他的嘛。 哦，你讲套戏入面又系佢女朋友，个真人又系佢。 而家真人咪沟咗佢咯。 哦，咦，好嘢啊！ 系，跟住有小丸子喎，但系既然有。 因为我 jam 咗啦，个电脑 ，OK。 系8月31号有小丸子啊，呢、這个咩来自意大利的少年。 系，有叮当。 哦，叮当系早啲啊，同自杀特工同一个礼拜好似。 系。 系8月4号。 唔係嗰個小丸子，佢話唔知咩走咗個AKB 定邊位個過嚟做宣傳，做咩鬼嘢咧？我完全唔明咩關係。 配音啊？點知我唔知喎，真 係。但係八月先做喎，點解走嚟咁早嚟？ 咁早嚟真係唔知做乜。 配音？香港唔係配廣東話嘅咩？ 係啊，我睇我覺得嚟宣傳做咩唔知。 係咯，我都唔係好明。 淨係喺入邊畫個明星係佢嚟嘅，其實即係等於近時好耐之前叮當嗰時候就鄭發子嘅，其實。 會唔會咧？ 系咯，即系佢嗰时叮当又就正法子喎。 系咯，因为今日礼拜有人闹咧，个水手伏机关枪女主角竟然冇嚟借票。 系。 上都得，戏院上会唔会嚟借票咧？你谂下呢个。 得三场啊。 用阿老。 系。一定系咪要？ 咁8月11仲有呢個正啊，司徒行者啊，大佬肯定比我 有好多。呢個先驅啊嘛，拍呢、這個。唔係先驅啊，拍呢、這個攞咗個名就啲嘢全部搵啲唔關事嘅做。 先驅係無線啊嘛。 係 啊。講漏咗邊個添啊？頭先講漏咗啊吳啟華啊。犀利啊！咁嗱，今晚大結局啦，連做兩集啦，應該嚇講兩句啦，因為反正都完啦呢度，唔使話咩啊，純屬 意外 係嘛，純屬亂噏啊，純屬意外，唉，記得個名啊，係喂，講到最後啊，原來成班喂第一就所有嘅愛回家嘅男角都出場啦， 嚇 咁嗰班平時睇開做傻佬啊，以往呢度突然間變曬做奸喎，都幾 但係黎諾伊做壞喎， 係黎諾伊先係幕後大佬啊，原來 係 啊，係即係阿馬壯啊， 阿馬壯係 緊要都係條僆嚟嘅啫，連阿查生都係條僆，好笑啊大佬啊，咁跟住啊嗰個劉嗰、那個咩話史林尿大嗰個叫咩話嗰、那個阿 KC 啊點咩嗰個都係啲 victim 嚟嘅啫，即係總之就係你又見翻曬呢啲人出場先好笑啊嘛。系咯，阿咩楼上有都系衰人嚟，真系好笑。即系你见翻晒嗰啲我回家啲人嗰下好笑啊嘛，即系咁齐人下嘅喂，咁啊点样冇点做下唔系出埋阿刘丹啊嘛要？ 系 喺马子嚟嗰啲女干部啊，同阿边个啊？同阿拉姑啊，出埋啊大佬系咪？即系一嚟好笑啦啲 casting， 你唔使咁齐人噶大佬。你淨係有阿馬壯，我就未必有咁大聯想。你咁齊人，好難聯想喎。再回家 reunion 咁滯啊！咁好啦，咁奇怪就咧，原來咧，佢啱啱琴晚一集就講到乜嘢咧？就係講佢啊，蔡思貝嗰個假老豆老母死嗰個意外咧。咁佢就話其實係阿吳啟華衝架車落海，咁就即整出嚟嘅。其實嗰兩個人落咗車嘅。即係同佢換咗嘅，咁嗰兩人梗係冇死啦，咁佢自己衝咗落去，咁因為佢係不死人啦嘛，咁所以其實佢都唔會有事嘅。 係。 咁但點知呢架車碌兩飛兩下就甩碌，真係甩碌先好笑啊。即係同阿咩格威龍一樣啦，變形嗰陣。係。個碌就飛咗出嚟呢就掟中阿嚴謹個老婆。係啦。 係。 咁就唔係阿邊個嘅，唔係阿即唔係阿我回家裏面嗰、那個係嗰個人做嘅。咁結果佢本來大肚就唔知冇咗個細路，咁唔知後面我唔知點啦，我都飛睇啊，可能自殺死咗個。咁又仲好笑咧，另一邊廂咧，咁佢同時間發生嘅，即係原來黎諾伊啊同佢老豆就喺個遊艇度就釣緊魚嘅，佢突然間見到個車衝嚟啊，佢話個老豆話救人咁懶有型咁，跟住結果就俾啲水流捲咗去啦，救唔到人之餘啊，跟住講啊，咁當然阿馬壯都賴咗嘢嘅。咁就醒返佢話我返佢老豆已經死咗，佢仲冇一隻腳，我唔知點解佢平時行得走得，佢話原來有一隻腳係假腳嚟㗎喎。 係咁勁。 你平時睇完全唔覺得㗎喎，你完全冇叫佢夾又冇成佢行得好 似。係呀咁勁。 冇講佢裝咗無敵金剛嗰隻呢。 係。 係囉。仲大力過平時係囉。咁唔知啦，總之就係咁啦，原來佢所謂純屬意外唔係即係佢話你以為意外嘅嘢原來所有嘢都有關聯呢，原來係咁。咁即原來所有嘅禍，其實佢哋本來唔係壞人嚟㗎喎，佢哋全部都係正常人嚟㗎喎，好人嚟㗎喎，就因為發生咗呢啲咁嘅悲劇之後呢，就令到個性格變咗，所以佢就變咗講到呢，就係話其實都係因為呢個吳啟華所以累到哋變咗咁，所以佢哋就一定要即係想殺咗吳啟華報仇之類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即係老實講啊，第一就呢個吳啟華真係唔死都唔得啦，冇用啦，佢根本就冇需要去製造嗰單意外嘅。即係你都冇乜必要嘅，其實真係係啊！如果你求其嗰兩條友話唔都咁，其實都好多方法，即係等佢唔使都嘅 ，OK？ 即係唔使繼續扮啊，蔡思貝老豆老母嘅，即係冇需要做個交通意外出嚟。同埋嗰個交通意外，你咁樣夾硬去串連咗咁多個其他嘅角色，即係我成覺得真 係咁都搞笑。咁其實有啲意外死咗，咪全部去補手嚇。 唔係咁啊，邊個又死咗啦？阿雪都死埋咯，係啊。咪真係唔掂啊！真係啲爛到呢真係。咁但係依然啲人話好睇 ,ok, 咁今晚大家繼續追埋大結局啦 ,ok? 啊我話嗰啲啲反面教材嚟㗎 ,ok? 咁希望啊另一套好啲啦，就嗰套咩有鬼嗰套叫咩話阿羅蘭阿胡峰咩一屋咩老友記。 哈哈唔知我冇睇。 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玩執到寶嘅。 嗯。 但我又覺得玩唔到嘅。 咁所以就嘥氣啦，係咯，咁啊都係咁啦，即係睇垃圾啦 ，OK？ 嗯， 好啦，冇啊，補完啦，嚇頭先講啦，好，咁有冇其他嗰啲戲有冇想咩講？ 哦，冇啊，都係照翻之前嘅時間啊，其他啲 大分 咁遠講住啦， 睇睇唔睇大就連下個禮拜都冇戲講啦，我哋都。唉，做唔做節目都諗過先啦，唉，好似都嘥自己時間喎，我連一年做節目都係啦。好啦，咁再呼籲多次啦，咁大家邊個想繼承我哋啊？唉，快啲嚟啊報名啦 ，OK？ 啊，我哋而家唔係招募呢個主持添啦，唉，揾人繼任啊，唉，我哋都可能都退居幕後啦，又唔係話唔做嘅，都可能有更重要嘅嘢想做啊，而家。唔係就係個禮拜講下啲戲咁啲戲又垃圾咁講人做咩，即或者第啲人做可能佢又搵到另一啲值得講嘅題材呢，係咪我哋而家最弊就是自己有好多戲都睇唔到㗎嘛。本來今日禮拜咪應該講下個 pat pat 啊，講下啲咩水手服務睇唔到嘛，咁點樣啫，係咪冇計。咁大家咩言能之事啊，即係可以有咁嘅能力嘅就嚟報名啦 ,ok, 做我哋嘅接班人 ,ok? 咁如果大家仲有興趣搞 YouTube 嘅都歡迎大家去認證咁冇啦搞唔到啦我哋 ,ok? 咁我哋仲會做多嘅一集呢我唔知可能下一集唔做都唔定 ,ok? 冇辦法應承大家。咩即係大家自己睇下下你話連講嘅題目都冇啊。咁下集做咩回顧蒙面超人啊 講返一號。 係囉。係咪成集就係講蒙面超人一號好嗎即除了呢個戲都係講翻以前嗰個一號，係咪㗎？嚇， 講起撞斷腳一號講翻 係咪？即係我真係唔知可以講咩，唔係我真係冇咁嘅能力啊！我見到人哋啲節目好犀利㗎，一個電影消息嗱，就係我哋講好多電影消息啦。 嗯。 一個電影消息咧就可以講一集，講幾個鐘㗎，我真係冇咩能力，係咯。啊，另外有則消息講漏咗啊，蜘蛛俠就都開拍咗啦，開拍緊啦，係啦，咁啊見到佢嗰、那個真係嗰個蝙蝠裝係點樣啊 ？OK。 蜘蛛俠裝 啊，蜘蛛俠裝係我都講到好攰啊，想瞓覺啊。蜘蛛俠裝係點樣啊？打個馬仔講，我冇心嘅。 嚇，咪隻眼好細咯。 唔係佢嗰套衫係點嘅？嗰套衫咧係好，即係真係似翻布嘅，我感覺。 係啊，咁佢好似都係個款係好似係，咪又係好似美國隊長衫入邊嗰個款應該。 拍戲嗰套好似布啦，佢到時會執過唔知啦。咁佢就個但係藍色嗰度咧，啲攞油啊，啲好多無端端好多無謂嘅線喎。 係。 系啦，咁冇乜特別啦，即系見到一套衫咁啦，拍戲啦。咁最特別就係佢自己教炮啦。 係， 唔知咪套衫緊啦，就係、 是、啊。係啊，唔舒服啊。 係勒住咗啦，可能啊。 係啊， 教炮嘅真係未睇過嘅呢、這個。到底呢個係電影入面一部分定係純粹演 劇情一度啊？啱啱做咗一件嘢嘅嘢，突然間哇好唔舒服添，跟住就搞一教炮先啊，又。 抽住 有大特寫影住啊就 ，Oops 咁啊有啊，我見佢嗰個影個現場照都有大特寫影住啊，係 啊， 係啊，揾手揸住成兜嘢咁樣嘅，係 啊，喺套劇唔係因為喺套戲入面都出一出嚟 其實我貼咗上群組，不過冇人有反應，可能都冇乜興趣啊，係咪？ 哦，之後睇咁多次，啲人都冇反應嘅，其實上次都係咁，而家如果啲相係影阿May或者啲人都有反應啲， 係咪？阿May幫阿蜘蛛俠教炮啊， 係咯。即系临出门口嗰时，帮佢自己整先啊！出 契 整好件衫先啊，冇咁核突啊，帮佢搞一搞先。 打翻条胎咁啊嘛，好似系。 系咯。 唔知啊，系咯，唔知我咁打冇兴趣咪算咯，唔好唔讲嘅，下次唔贴添啊。咪蜘蛛侠都冇兴趣，我唔知有咩兴趣。 唔知呢类有兴趣啊？咪 蜘蛛侠都叫我回家噶，话晒都。 吓。 Homecoming， OK， 好，冇啦，唔讲，诶。 好， 真系我都借题啊，讲，唔系我今日唔系好舒服嘅。 嗯， 好啦，咁啊，讲个咩啊？冇啦，系嘛？好，咁啊，明借翻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嘅听众们。咁下个礼拜就真系唔知讲乜啦。咁可能真系讲蒙面超人同埋新嘅行人超人啦。如果睇一次，唔知睇唔睇一次啦。OK， 睇下睇唔睇一次啦。OK， 好啦，咁啊，希同埋呢个啊笔打应该翻嚟同大家讲日本游咁啊，系咪？转讲第啲旅游节目。OK， 好啦。 好啦，咁講個 email address 係 tatsuku@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有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佢得回信一轉個頭，我哋都會擺上呢個 myaudiocast.com 斜同 sci-fi 411。咁另外仲有呢個 sci-fi backup.thisistep.com sci-fi 411 backup.wordpress.com all the way sci-fi.wordpress.com 嘅。 咁如果大家去到啲香港網台 app 就要揾揾呢個嘅 Record 先，咁就 Record 先揾到我哋嘅。咁另外頭先更新咗之後咧，你就會大家會去到呢個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就會揾到我哋嘅， 係啦。 好啦，咁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嘅，就係、是、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 嘅33926127663嘅。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有 Red 嘅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再加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拜拜。